好啦，今日星期日朝呢就真係大家都未瞓醒啦，我諗。 我有少少唔舒服嘅。 係咩？ 係呀。 咁就星期日朝本来就应该听啲呢个 soft 啲嘅节目嘅，咁就讲下嗰啲咩广东广西呀、啊。 播音乐呀、啊。 係啦，播下音乐呀、啊、咁样。咁但係呢就因为今日呢就呢、這个都系硬嘢呀都系。就而家呢喺呢个湾仔嘅会展呢就已经系啲选委呢陆陆续续进入去投票啦。咁亦都有啲呢就系、是、出嚟讲嘅嘢啦，唐英年呀、啊、等等。咁就冇乜悬念㗎啦，係咪对于投票结果。 冇啦。我估赛果呢你评下啦。 首先700票过唔过先，嗱谭博就要找数嘅呢个。 拒咗800喎、啊。 上一次。 我就话600尾700投对300尾400投。咁剩返20-30就俾胡官 ,20-30 就投弃权我估计。 嗱而家咁啦，你先计咗胡苏先啦。 好。 326我估走剩300啦。 是。 走咗26票啦。咁就啊田少就话100到50票。可以俾返佢嘛，我觉得呢个吹大嘅其实。 吹大咗啦。 梗係啦，提名都冇。你而家嗰啲连阿尖个仔啊，嗰啲啊胡文新即係啊胡应湘个仔都撇埋啦。 口讲嘅系嘛？ 口讲撇啦， 咁起码可能暗地里投另外一样嘢咧，会唔会啊？ 啊，我觉得唔会噶啦，呢个咧就50票啦，顶晒笼。 嗯 ，total 350， 咁就长白山上嘅白票派咧就 20-30啦，系嘛？ 胶樽啊嗰啲加埋就叫做咩话？朱长流罗 毛 毛长咩啊？ 长 万流罗珠就五件啦。就福利界就好似 六票我听到 唔止嘅应该 啊六票投 白票 四票投白票 系啦 我寻日睇 Facebook 嘅见到我一个社工界选委 好咁啦开三个盘俾大家估下啦第一就系究竟胡苏能唔能够突破350咧咁样或者甚至喺佢攞到即系嗰个嘅建制派里边嗰啲票会唔会走光咧咁样 嗯。 咁第二呢就係究竟啊呢个胡官会唔会突破呢个单位数字呢第二个盘过三关啦准备。 好。 即係话胡官究竟係9票啊以下定係超过10票呢又。 有冇两个 digits 呢 係啦两个 digit。咁第三就係奶妈啦据说范太就话佢会过700票喎、啊。 嗯。 咁过700票嘅话呢、這个呢就一啲都唔奇怪嘅因为根据上次提名嗰个嘅情况呢有 我一定过三关啦。 有两大票仓未出㗎嘛就係、是、呢个工联会。 係。 咁你王国兴见到琴日去报 ICAC 已经表晒态啦去喐啊呢个胡苏。咁就另外就係呢个港九区议会。 嗯。 其实当时我哋计过呢两个大票仓加埋呢其实都已经接近700㗎啦。 嗯。嗱我估一胡苏仔应该係攞到超过350嘅。 超过350你觉得。 超过350。就但係400就好问㗎啦。 係。 跟住就胡官应该会超过两位数字。 哦咁有信心 唉咁佢系俾人我嚟走位㗎嘛胡官。咁 但似乎就胡官后面怂恿佢出嚟参选嗰啲老世就我諗今次对佢嘅表现就唔系好大满意囉。第一民望又抢唔到抢唔散啊胡苏。第二呢就选票嘅单位数字。咁就呢张。 你估单位我估啱啱。雙位啦，我估。 咁因為你知請何安達都唔平噶嘛，咁就都唔知啲老細找唔找啊張單真係。 第三就林鄭過700嘅。 林鄭過700嗱，呢兩個我都同意嘅。唯一我唔同你有分別嘅咧，可能就係最唔重要嗰個盤嗰度，究竟胡官係咪攞唔攞到10票以上咧 ？OK， 咁我估佢單位數字啦，其實。 喂，老實講，即係胡官， 因為而家咁嘅情況，唔使揾個空隙俾人走票啊嘛。 唔係啊，而家社工界，我點解我會準過你咧？就是、因為我有個社工界嘅選委嘅朋友，尋日喺 Facebook 度講，就話佢據佢了解，有10票裏面咧，嗰十票啫，佢知嗰十票啫嚇，四票就投白票，六票投胡官， 嗯， 咁你好快中嘅啫，你嗰個一個 digit 定兩個 digit， 一個 digit， 係咯。 6+3咪中咯， 系咯，6+4就输俾我噶咯。 有冇能力攞到3票咧？嗱，呢个盘咧就系苦中作乐嘅啫，其实呢个大局就冇影响啊。其实不过即系星期日晨早流流，大家就唔好咁苦啦，因为琴晚开始就叫做 愁云惨雾， 系啦，叫做香港人心里苦啊，但香港人不说，咁就个个都黑口黑面嘅，唔知点解搭地铁又好，搭大厦车翻屋企又好，咁可能我自己主观上觉得啲人好苦啦，咁大家都即系有种。咁嘅感觉咁就因为可能 星期五嗰场嘅薯片造势大会就好似呢个叫做送别仪式咁啊，知唔知啊？ 知啊，我睇佢最后尾同佢拍嗰度食饭嗰度片咧， 系即系阿王国英投诉嗰度， 系啦。咁咧就佢最后浪子心声，你留意歌词啦，即系好似啲 DJ 咁讲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嘛， 命里无时就莫强求咁样。咁就 难分真与假力都。 人面多险诈，呢个会唔会重要啲咧？其实呢个 人面多险诈。 咁后边嗰两句可能就送嘅啫，其实系我谂最主要都系人面多险诈啦。咁就首先就翻翻去今日我哋第一 part 讲嘅主题就系呢个唐营啦。 嗯， 扑街唐营，你点睇啊？你觉得全部走晒数？ 我估阿爷今次吹鸡吹得好劲，即系揿掣揿得好好紧要，真系全部包仔跪低晒，全部。 嗱，咁就呢、這个就比对翻旧2012年嘅同一时间咧，咁、就好明显啦。因为2012年咧，当呢个唐英年揽女喺办公室性丑闻出嚟之后咧。咁就 张梳化 处于梁振英指住嗰张梳化咁样呢张咁样，咁就处于道德低地啦。咁共产党就决定弃唐就保梁，咁咧就派遣呢个统战部长咧呢个刘延东咧就喺深圳嘅紫荆山庄就吹鸡。咁吹鸡之后咧，但系都吹剩285票、哦，所以我就话咧，今次呢个显示到呢个唐营嘅扑街指数咧系超越上一届，即系话如果佢有command 到当日唔肯听共产党指挥嘅285票 deliver 俾阿胡苏咧，胡苏系赢嘅， 即系证明今次 证明胡苏唔系估错嘅，其实胡苏系有能力赢嘅。 揿掣揿得好紧要， 系啦。 第二咧就系、是、如果你话比对上一次咧，我觉得世良有少少系 protest vote 嚟嘅上一次，明知佢赢唔到，不过我要显示我嘅不满。即系对唐营嚟讲， 咁中央亦都俾位佢哋显示不满。 系 你睇到阿老嘢嗰日李嘉诚出嚟讲话，两个礼拜前佢已经知道阿唐会输噶啦嘛。 嗯嗯。 咁但系嗱，好明显啦，佢都有个自主，即系老人家都有自己嘅言论自由啦，可以投票俾阿唐英年啦。佢仲出嚟讲，大家记住唔好写错，我投俾唐英年咯。 佢有咁讲， 上一届系咁讲噶， 系咩？ 系啊，同记者咁讲啊，投完票出嚟，即系今日喺湾仔啊，即系李嘉诚行出嚟嗰阵时啊，一阵睇下讲咩啦。 嗯， 咁就系当日咧，佢就讲话，大家唔好写错啊，我系投俾台，即系好明显系一个 protest vote 嚟嘅，其实 系，同埋都冇所谓啦、你明知梁振英赢到，咁咪俾你 protest 下咯， 系， 咁今次你拉到咁慢，同埋如果你系阿爷，同我系阿爷都会啦，第一个其实夹住唐营，因为你300%控制唔到嘛，亦都冇办法只影响到嘛，可能想影响，但系都系影响少少啫， 影响到个位数字咯，六票咯。 所以你一定系喐嗰个唐营，你搞掂唐营咧，呢、這个特首选举已经大局 完。咁会唔会其实就好似阿租链连月增所讲啦？今次选举所有人都被愚弄，最大得益者就系唐营。嗱，好简单，我就咁睇嘅。当初呢件事要必须翻去从 DQ 梁振英开始讲起。 嗯嗯， 好多人就话路线改，好多人就话梁振英占中咩大镬，亦都有人话系因为政改失利咩大镬，全部都错。 系。 是因为阿爺不够数。 冇错，我同意呢个讲法。 是啦，好啦。 我同你异口同声在个节目里面讲啦、我第一我哋之前冇夹个电话，我都话、如果佢够数就一定系一落去梁振英度㗎、啊。因为香港人唔鍾意嘅梁振英，香港人唔鍾意嘅 CY, 唔代表阿爺唔鍾意佢。 香港人越唔鍾意阿爺就越鍾意。你睇下曾俊华而家处境咪知囉。 所以今次嘅过程里面呢，你睇到其实曾玉成晨早俾咗 tips 大家，Plan B， 即系话路线唔改，但系人选改啊嘛。 嗱，我所收到风咧，就当时嘅 Plan B 就咁嘅，其实，首先咧就唐营就逼供， 系 中央就派员南下摸底，各个系统咧就系咧去睇下选举委员会嘅选举情况，咁就发觉咧会出现海啸嘅现象喺专业界别。同埋泛民嘅300家咧，会即系超额完成啊，会大胜。咁咧就唐营就逼供啦。唐营逼供就系当佢哋向工商界、本地工商界摸底嗰阵时咧，佢哋就话我哋要 A、B、C。 除非你换人，如果唔系我哋要 A B C。 OK， 所以就 anyone but C Y 系啦。咁所以咧 A B C 加三百加加埋咧就做王噶啦，其实。 OK， 所以就冇 C Y 咧就系 anyone 咯。 系啊， 我拣俾你。 系啦，咁就、okay. 但系当时点解就出现咗一个叫做痛苦的人，就系、是、叫林啊叶柳啊嘛。 嗯嗯， 叶柳即系话曾几何时喺 A B C 呢个 C 里边咧，其实佢都系 one of non C 噶嘛。 嗯嗯 ，one of the choice 系啦 ，one of the choice 噶嘛。咁所以咧就 Plan B 嘅计划原本就系咁样嘅， 嗯， 就系、是、林郑就对叶柳， 林郑对叶柳 ，yes， 咁咧林郑就自然就三高当选， 啱，同意啊， 系咪呢个就系原本嘅剧本嚟嘅， 嗯， 好啦，但 你有冇讲过？我未听你讲过， 有跟住 A、B、C 阵营里面咧就有啲中意食薯片嘅， 嗯， 就走去通水啦 ，OK， 咁啊薯片之所以坚毅不屈以违反佢嘅性格， 系咯， 咁样去参选咧？就好明显就 ABC 里面有啲重量级 heavy wave 嘅人通水、嗯、我估计就系李家。 亦都最有能力系能 最有能力系啦。 咁影响到胡须仔 亦都有啊 Henry 嗰边林大辉啊唐莹啊呢啲人。 嗯。 就去呢鼓励胡须积极考虑。 嗯。 所以你话咩刘鹤啊习近平握手呢呢、這个我唔信嘅。 嗯。 最主要我觉得鼓励呢个胡须积极备选嘅呢就系、是、嚟自唐莹嘅核心。因为佢最清楚嘛，因为佢哋系直接同共产党谈判噶嘛， 系系 好啦，其实唐莹嘅 Plan A 就系胡须， 嗯， 但系共产党嘅 Plan B 就系 叶唔系就系阿奶妈， 奶妈、okay、 奶妈加叶柳啊，从来冇坑阿胡须入去嘅， 嗯， 咁就 Plan C 一阵间先讲啦，其实 系 咁啊呢个 Plan A 胡须咧，咁啊梗系备战啦， 嗯， 嗱咁你知唔知报纸都卖过啦，其实就系、是、阿、啊。胡须背后就系得到呢个杨敏德嘅支持，就系、是、呢个政协加呢个所谓大陆嘅棉花公主啊，杨元龙个女啊，就系、是、投资相当大嘅喺呢个棉纺工业喺大陆，即系朱镕基嘅老友嚟嘅。 嗯， 咁你谂下后台都不算不弱嘅，即系不算不硬嘅呢个杨敏德。咁杨敏德亦都系咧阿李嘉诚嘅好友。咁所以你从呢个线索睇到咧，胡须一往向前咧，而最终。李嘉诚等烟咧，其实佢系有负于呢个曾俊华。 嗯，唔系，所以我冇理呢啲内线嘅即系信息啦。但系我后期再谂翻转头咧，其实佢系俾人丢咗嘅。 系， 即系最初 个弃保已经出现喺咩咧？喺佢辞职之后啊， 冇错， 已经被弃啦，已经系。 但系你行咗上台做呢场戏，咁咪做埋落去咯。唯一嘅搏嘅地方就系在于咩咧？我令尽量令到自己高民望，抛离对手，睇下。 其实佢完成咗啦，其实 老共会唔会回心转意嘅啫？最好就回心转意，就叫啲人，香港都唔可以有一个太低民望嘅特首嘅，尤其是一开波嘅时候，系、嘛？你开波已经咁低，咁你低到几时啊，大哥？因为你香港唔可能。即系喺嗰个行政主导嘅制度里面咩低税制啊，即系低福利嘅情况咧，你唔可以大耍金钱都好紧要噶嘛。你做过中央政策局，我都知噶啦，系咪？基本法关于呢个财政嘅规则嗰样嘢。 但系我觉得今次选举定性，你要从北京角度去睇。我觉得内部嘅资源分配对北京嚟讲唔系一个重点。 唔系咩？ 唔系， 我收嘅 message 系、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佢今次胡须点解喺高民望嘅情况底下冇办法逆转性扭转最终一人嗰一票咧？ 嗯， 我觉得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咧，中央定性咧，香港嗱，你谂翻转头啊， 嗯， 过去嗰两三年，梁振英执行嘅强硬路线其实系中央授权嘅， 同意。 咁而呢个中央授权其实系压制本土，压制本土不等于压制本独、港独咁简单， 系。 胡须嗰种咧系一种本土嘅工商界，再加本土嘅民意嘅力量。 嗯， 呢个共产党都不能接受。 咁大镬， 嗰个本土嘅意思不在于净系港独。梁天琦收晒皮噶啦，嗰边。 喂，好猫噶咯，佢已经。 嗱，我觉得就好简单，呢、這个就系 点解 黑社会嘅逻辑？ 黑社会逻辑就 系黑社会逻辑就系阿公俾你就你就要。如果阿公唔俾你，你唔可以自己问阿公攞。 嗯。 嗱，呢个就有问题啦。 喂，但我唔明白一个问题啫，细良，你应该有经验去分析下呢个问题就系、是，喂，点解你唔 ride on 胡须仔 咧？嗱，我哋就古惑仔就梗系咁谂啦。喂，嗰件嘢由廿三条立法，又八三一框架，又有民望，哇，大佬 perfect match， 系咯。 所以好多人都期望共产党理性嘅一面出现， 系。 嗱，呢个就系我哋一个主观嘅良好嘅意愿啊。 OK， 嗱，我觉得呢个系最理性嘅。坦白讲，即系共产党琴日吹鸡，跟住叫阿李嘉诚做嘢，暗砍帮阿胡苏刮285票翻嚟， 系咯， 然 后 佢以600+几票当选，或者610票当选 ，narrowly 击败呢个赖妈， 系啊。 咁呢就香港人万众欢腾就上街庆祝打倒四人帮啦。 係啦。跟住你回归20周年、习近平嚟香港。 哇，高呼万岁啦、啊。 最多10000人抗议。 冇啊，琴日民阵都得嗰几。 琴日民阵好似 有千有都冇啊，我估。 差佬可能报500咁即係随意啫，大概700。 我估今年七一都冇人。唔好话唔係话因为胡苏赢定输嘅问题。我觉得最主要嘅原因呢，我哋错估咗共产党咧，佢唔系唔理性，不过佢决策嘅 parameter 咧，同我哋谂嘅嘢唔同。佢全个局咁谂，我哋就谂紧香港内部嘅管治。 系 全个局咁谂系咩咧？第一，你要明白佢其他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嘅选拔，佢一样系要有下边嘅人去推举，但系最终拔嗰下咧，一定系佢哋内部寡头政治里边嘅协商结果。即是在政治局的常委里面的协商结果、 okay. 就成为党的组织纪律，然后由那个组织系统去拔出来。 就算 譬如广东市委书记都好，广东省长都好，广东省委书记都好，其实他就以我党市长选举这么看的，今次即是重庆市长选举或者上海市长选拔，他们现在就叫选拔制度。选拔的意思就是要由他同级的党的系统去 评比，譬如我们两个去参选，咁咧就我哋各自都要拉票嘅喺个党嘅系统里边。 系 咁，但系最后尾拔嗰下咧，就系、是、由唔系习近平一人去拔嘅，都 就系常委， 就系、是、政治局常委一个寡头政治嘅决定。譬如大家终于决定杜君能做上海市长啦。咁咧个组织纪律下达嗱，因为你今次我觉得胡苏嘅问题就是因为佢唔喺个 plan 里边。嗱，如果佢喺个 plan 嗰度喺里边咧，嗱上一次点解佢俾个空间啊李嘉诚走位嗰啲唐营嘅人？俾个 Plotus Wall 去坚决唔投梁振英，因为唐英年原本喺个 plan 里边， 系 转卦嘅，其实系共产党嘛。 因为李嘉诚个讲法好简单嘛，我做生意嘅人，我应承咗 系咯，我有口 齿嘅吓。既然佢都赢唔到，我更加应该忠于我自己嗰个投票嘅方法啦，系咪？你又影响唔到大局嘅，咁你咪俾我做生意，话一系一，话二系二嘅咯嘅结果咯，咁样。 嗱，你记得今次佢 咁，所以头先你提到嗰点就系咧，成个政治局常委，即使习近平同你握手咗咁多次，系咪两次啊？中共 留学一次，习近平两次， 系咪握个手咁多次都好？呢、這个都可能系政治协调之下或者系协商之下嘅结果嚟嘅。 嗱，我觉得咁亦都唔可以排除咩咧？我头先讲喺曾俊华受呢个唐营怂恿去参选嗰阵时咧，的而且确中央咧系吹出两个和风嘅。第一个和风就系咧发还回乡证俾呢个民主党，包括支联会嘅人都攞到回乡证。 系 第二就系安排张德江落嚟咧，就喺捉埋梁振英咧，就喺呢个兄姐等等嘅 SM 底下咧鞭打佢。你记唔记得？ 记得 系嘛？梁耀忠啊等等，又皮鞭啊，又手扣啊，咁样就对付呢个梁振英。咁呢两个迹象都显示当时咧，中央咧系对嗰个嘅，即系佢要亲自去处理个香港嘅政局。 嗱，呢度有矛盾，亦都有唔矛盾嘅地方。嗱，矛盾嘅地方系咩咧？既然你叫得 CY 落台，即系代表起码你公开吓路线会改啦，你俾翻回乡卡我哋。 系啊， 我都攞到啊， 系啊， 我都攞到啊，最近喺隔篱攞啫嘛。 翻过去咩？ 冇啊，冇啊， 咁、哦、你约埋阿肥仔达啊，约埋阿马田嗰啲一齐啦，佢哋去到秦城多个多个 friend 喺隔篱好啲。 唔系，有人警告咗我，佢话你比其他人更危险。我点解？因为佢话你而家咩搞咩华人民主书院啊，咩中国民主、啊？ 唔系话你会唔系因为你会去骨场咩？ 唔系啊。佢话你快啲俾，佢话你到时有人拉咗你之后咧，叫你公名单嘅时候，你就大镬 啦。唔使啦，你一早将个华人民主书院嘅名单印晒 T 恤嗰度周围行，大家唔使讲啊，喺大陆自己影。 所以 anyway， 即系呢个所谓矛盾嘅地方，今次你唔拣胡须仔咧，其实同你派回乡卡同埋拱 CY 落台咧，完全系唔一致嘅条路线。 嗱，你觉得唔一致啫？如果我系共产党，你尝试谂下啦， 系。 你呢班咁嘅泛民嘅蛋散，好啦，我而家要同你关系正常化，因为香港嘅政局咁样走落去咧，港独势力嚣张，影响国家稳定，咁就统一战线嘅，就要建立呢个反港独统一战线。 Okay. 所有我觉得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都是在这里的。 嗯。 就是因为他要有反港独统一战线。所以要 DQCY, 所以要拉拢泛民。好啦，嗱，你有两大要求嘅啫，你问阿兄姐都知噶啦。第一就不要梁振英啊嘛， 嗯。 第二就要发还回乡证啊嘛， 嗯。 喂，佢而家做晒咯， 嗯。 咁你不要梁振英，咁啊俾个奶妈你有咩问题咧？奶妈曾经何曾几何时？喂，佢同肥仔达啊，同阿何俊仁都好 friend， 同阿罗志刚更 friend 嘅。你班泛民个个又撑佢嘅，佢个民望曾经喺特区政府里边又系最高嘅。 咪所以我两个月之前咧， 咁我三个要求都嗱，佢都头大，我符合晒你班香港人嘅要求。 我咪就系 突然间你又走去，佢觉得香港人搬龙门啦，而家 系我就 即系话，我俾个饭岛爱你，你又话唔中意，跟住我又俾而家俾呢个另外一个当红嘅 A V 女优你，你又唔中意啊？你要一个老人家，咁我点搞？ 唔系，所以我话两个月之前咧，我收到个信息咧，有两点。佢话第一，喂阿爷系需要一个系咩人咧？系忠心嘅人， 系啦， 唔系要一个能力高嘅人啊。对我嚟讲系唔重要嘅呢样嘢， 所以我就话我哋觉得理性嗰啲共产党根本唔考虑。 第二，佢话喂，胡须仔咪同曾荫权差唔多。 嗯， 喂，你一样系地产霸权嘅，你一样贫富悬殊嘅。喂，佢 sell 翻我转头啊！ 嗱，呢个就 我即系我收嘅信息系 sell 翻你转头，话俾你听，你唔系左交嚟嘅咩？你唔系讲想讲财富分配嘅咩？胡须仔唔系呢一路套路嘅人嚟嘅， 我 成新自由主义嘅， 成也唐形，败也唐形，就系咁嘅意思啦。 嗯， 因为唐形集结喺胡须身边咧，你唔好以为佢哋真系为咗香港民主自由啦， 即 系啲香港市民啲薯粉就太过简单。唐形集结喺胡须身边就系巩固佢嘅右翼财富分配政策， 嗯， 亦都咧希望延续咧一个积极不干预嘅政府嘅公共财政管理， 系 咁，所以先至集结喺胡须身边啫。 嗯， 嗱呢个咧就系直接同佢哋利益有关嘅，我觉得系。 嗯， 第三，唐形集结咧，亦都系同咧佢哋嘅地产霸权终结有关嘅。个原因就是你睇到咧，连续呢启德嗰几幅地咧，全部加埋鸭脷洲用地，都系由内地嘅地产商投到。 系， 我就话跟住2017到2019年呢两年，香港私人楼宇供应咧就47%系嚟自内地地产商嘅已经。嗱，你谂下，好多人睇唔到嗰个危机，危机就系话当长实好啲。当新鸿基、恒基佢哋嘅 land bank 土地储备冇嗰阵时啦，佢哋再投多几 round 就冇噶啦。其实， 嗯， 所有地都拱晒出去起楼啦嘛。恒基好啲，仲有大量囤地喺新界东北。咁嘅话咧，佢哋冇咗嗰个 cash cow 嘅，个企业就会骨牌效应。我话俾你听， 嗯， 就会冧档噶啦。 系， 你卖两年冇卖楼，你睇长实你就知噶啦。长实喺梁振英嗰几年都冇乜卖楼， 嗯， 跟住就会呢个现象就会七大地产商都会面对唔光正， 嗯。 李兆基全部都要面对，所以我就话佢哋点解最终全部要投向共产党咧，都系有原因。 嗯， 而家个房策根本就操控喺共产党手上，不在于特区政府手上。 嗯， 你俾胡须上去，佢 protect 到你哋地产商嘅利益咩？ 嗯， 都 protect 唔到嘅，系嘛？梁振英反而调翻转，佢第一幅港人港地系 try to 去 protect 嘅，但系都唔掂。根本而家呢个系大势所趋。 嗯， 所以本地工商界之所以彻底向共产党跪拜咧，亦都系大势所趋。佢连斗争啊，同共产党角力嘅意志都冇埋。 咁田少咧， 我觉得田少就好简单，田少就冇地。佢嗰间万泰同阿唐英年啊差唔多啊，半岛就好耐都冇做地产噶啦，已经系做电子啊等等嗰啲咁嘅嘢。 嗯， 万泰就咩咧？以往嘅做法。就係、是、有個大嘅地產商攞一幅地咧，就分少少同佢一齊夾份。 嗯， 即係點？你知唔知嗰啲叫做捧盤吉俾阿田少捧盤吉嚟嗰啲啦 ？OK， 咁所以咧，基本上佢亦都，我覺得喺地產嘅行業裏邊係淡出噶啦。其實， 同埋有啲例如以田北俊性格嗰啲咧，就覺得自己做下壞孩子都好嘅。 嗱，你見到葉 咁，你都要溝我 啊嘛。同埋葉劉歸隊，你都睇到嘅嗰、那個新民黨啊，其實佢咁憎阿 Carrie Lam。 系啊， 喺竞选里边刮晒佢啲提名票，但系最终你睇琴日佢都话新民党要 all in 啊林郑， 嗯， 所以我就话嗰、那个翻转头唐形嘅崩解咧，其实就系当胡苏话我要准备辞职去参选，而中央亮红灯唔俾佢辞嗰阵时咧，要等埋奶妈嗰阵时咧， 喂，嗰个咪一个好重要嘅 indicator 咯， 系啦，唐形已经瓦解啦，其实， 即系喂，点会拖成个月噶？ 佢中聯辦嗰日吹雞文啊，星期五周圍傳嗰份嘢，佢都話噶， 要等埋奶妈先辞职，证明中央属意嘅系林郑咯。 嗯嗯， 系咪其中一个 indicator？ 跟住就话黄光亚叫做红灯论啊嘛。 嗯， 咁就胡须冲红灯都系死罪嚟噶嘛，咁样。 嗯， 咁所以我就话 有 point 啦、啊、呢、這 个系啦， 我叫你唔好选，其实系想可能系想测试下你嘅啫，张考卷嚟嘅啫，睇你系咪听话。 未必系系啦，未必话系真系唔想你去选，而系睇下你听唔听话。所以我就话呢个系黑道嘅逻辑。 嗯， 就系、是、阿爷俾你嘅，你就要得。 嗯、 阿爷唔俾你，你唔可以问佢要。 嗯， 咁即系话爷叫你个劈友，我都系试下你啫。其实根本冇人要劈嘅。 嗱，好简单啦， 你系咪第一个攞住把刀？ 你哋班粉肠问人攞回乡证问咗几廿年啦， 系 由1989年问到而家啦。 系 阿爷卜一声喺周融上去访问嗰阵时候就话发还俾你，又唔系又系一样？唔通张德江你见完之后，张德江出嚟宣布系啦，我接受泛民嘅要求发还回乡证啦。 嗯， 就算佢个心啊系会决定咗俾你哋，佢、 嗯、 都唔会咁做噶。 嗯、 因为咁样嘅话，我就话黑社会嘅逻辑系咩呢？乜嘢都系假，最重要系阿公之奇， 嗯， 个权威，其他嘅嘢对佢嚟讲系唔重要嘅，个党组织嘅权威系最紧要嘅， 系， 所以我就话佢决策嗰个 parameter 咧，其实同我哋香港人睇中港关系系唔同的，我哋睇紧嘅好似你咁讲，喂大佬，如果你从理性角度嚟讲，一个高民望又保守嘅特首，话大佬同对共产党嚟讲简直如取如攜，长 Q 直进啦，系嘛？点解唔要呢？宁愿要一个低民望嘅奶妈呢？ 嗯， 系咪好？你睇落去表面睇落去唔理性，但系当日我都预计，我话如果佢临尾要转态，要个组织系统转态支持胡须嘅话咧，佢只有一个情况，拘捕张晓明。 嗯， 咁咧就用整党嘅方式打碎成个治港嘅官僚机器，咁样大动作底下咧。就嗰班友就自动自觉走去投落胡须嗰度。 嗱，我自己估计咧，即系星期。 但呢个情况，我话俾大家听下，系亦都会发生噶，唔会因为随住奶妈当选而唔会发生。 嗱，我自己估计就咁，即系你今次咧，就算你话奶妈当选都好，其实对老共嚟讲有几个好处。一就系显示咧，我习近平咧嘅一人一票嘅权威系依然即系存在对喺香港，同埋香港人唔会孖得佢好紧要噶。因为点解最近呢个个零两个礼拜嘅风声就系话，诶、哎，你自由投票嘛？但系呢个系排面做嘅嘢。 当然系啦，呢、這个自由投票 排底嘅咧，就依然系叫呢、這个即系张德江团伙，佢继续喺度谷票， 夹得仲行啊！ 系啊， 我收到风啊，台面个放得越远，台底就夹得仲行。 喂，咁唔通向全世界讲我阴点咩？你话晒都有千二人，连千二人你都搞唔掂。喂，老共你几鱼啊，大哥？ 唔系，即系等于阿连海棠。个老公老婆一样啊！阿伍咏薇叫阿连海棠你多啲去玩啦，咁样表面上对住镜头系咁讲， 系 实际上你睇下佢而家连个屋村妹都飞埋啦，肯定翻屋企夹到爆啦，系嘛？ 我第二个好处喺边度咧？就系如果日后有咩事嘅时候，咁咪你哋香港人又好，我哋都好啊，你赖张德光团伙啦。 嗱， 即系对习近平嚟讲啊。我抹抹手啊，大佬唔关我事、啊。 第二个好多我哋啲支持者就一路都话佢哋唔理解。第一个你讲个理由啦。喂、 嗯， 一个高民望嘅保守派，点解你唔用呢？ 系， 我就话中央嘅考虑唔系嗰样嘢。第二就系话，点解即系如果系奶妈嘅话，咁佢会有低民望，咁冇蜜月期。 嗯， 咁到7月1号，主权移交20年，总书记嚟香港嗰阵时候会面对几十万人嘅示威。这个场面怎样解决？ 嗯， 我说你都傻的，由现在3月26号到7月1号就是筹组新政府的时间。 嗯， 在这段时间里面，中央是会直接参与筹组香港的新政府。 嗯， 筹组新政府两个方式，第一最重要清洗西环。 嗯， 你想想黄岐山的工作组进驻港澳办中联办已经是讲去年两会的事，足足搜集了这个罪证一年。 嗯， 一路都唔喐， 系 一路都唔喐，系等咩啊？系等特首选举完咗之后，你班扑街做晒啲扑街嘢啦， 系 走去夹呢个夹嗰个啦， 嗯， 系嘛，怨声载道啦。喂，我就话总书记永远都系最尾后发制人噶嘛， 啱、嗯、 就群即系呢个叫做所有呢啲嘅牛鬼蛇神出晒嚟啦。 嗯， 我就话呢个就系共产党政治嘅毒嘅地方， 系 就系、是。大家而家谣传张晓明双 即系反右运动咁， 系啦，大家咪之前 百花齐放， 上个礼拜又谣传张晓明双规嘅，结果佢又出嚟救呢个消防员之后就筹旗啊嘛，又蒲头啊嘛， 系 即系话好被动，佢而家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啦，大家都觉得张晓明好似要双规，咁佢又再供出嚟、嗯，好似令计划后期咁啊，而家即系佢个处境啊， 咁所以我就话，大家唔好谂住习近平佢会扶植咗奶妈之后佢唔做嘢。 嗯，我都觉得佢会做嘢。 我就话佢扶植咗个忠于共产党嘅人之后咧，佢一定要摆平嗰啲人喺选举过程里边嘅不满。 嗯， 咁所以我觉得阿连月增其中一样嘢讲得啱系咩咧？喺个政治嘅分赃里边咧，唐莹系会得到最多嘅嘢。 系， 即系嗰啲白头佬啊，着下街里啊呢扎啦。包括大輝哥啊，全部都有嘢分嘅，我覺得。 嗯， 嗰啲唔係機管局就地鐵啊，嗰啲重量級嘅法定機構， 嗯， 就唔係再係嗰啲，我諗馬時亨都危危地啊，佢投靠唐瑩太遲，亦都曾經喺糧粉下邊做咗地鐵主席， 係 呢個仲撲街。 嗯， 咁所以馬時亨而家都要好高調出嚟，周圍請人食飯，有冇揾你食飯？ 冇， 好豪爽喎、啊，而家 係咩？ 係啊 ，call 佢先， 可能唔係好識啲新媒體，可能仲係請緊嗰啲佐丁山啊。咁咧。即系呢个咧，共产党为奶妈灌浆工程咧，我觉得就已经佢哋成个 total package。 我就觉得老共咧，不嬲嘅做法都系咁嘅，一啖砂糖，一啖屎，一啖砂糖，一啖屎。 呢个叫做香港嘅明放反右。我话俾你听啊，等你嗰班老左极左牛鬼蛇神出嚟，我觉得阿董都会死， 阿董都死啊， 阿董都会死，阿董会落嚟噶啦，应该嗰个位就交俾梁振英之后，阿董就会落嚟嘅。 嗯， 好多人话交俾梁振英系中央要 protect 佢，唔好喺 UGL 事件怼佢错，佢系要夹阿董走。 系，因为你都有一个行政长官， 已经系佢已经攞咗个位啦，咁你仲有咩理由去再熬多一年呢？咁、 嗯、 所以所有今次喺奶粉阵营里面嘅铁杆奶粉都会死嘅。 嗯。唔系，所以今次咪， 所以唐莹就最后得益啦。我觉得 你所有嘅名单出晒嚟 ，OK 嗱，你唔计佢的系部队，例如话呢一个嘅工联会、 港九区议会，佢都 港九区议会。喂，其他嗰啲边个系蒲晒出嚟嘅？咁我张名单喺晒度噶嘛，包括喺提名嗰阵时候已经露晒啲名出嚟啦，系咪？喂，每个系统落嚟做统战、做 call 票嗰啲、嗯，全部会写晒上去噶嘛？有边几个？是呢个张德江利益团伙嘅，即系根据呢个成报同大纪元嘅讲法嘅。 同埋大家记住，而家黑社会系唔会夹硬嚟嘅， 嗯， 亦都唔会扛住把刀自己开会嘅。嗰啲系古惑仔，阿蒋天生同啊嗰啲暴龙哥啊，阿浩南哥开会嗰阵时用嘅啫。真正嘅黑社会全部都系数龙， 嗯， 所以呢700几700票都好啦， 系， 我觉得全部都系用利益攞翻嚟。是不会说行着把刀给你，嗱你胡文生你俾唔俾先， 是 唔俾信唔信我喐你啦，梗係唔会啦。全部都系数笼数返嚟㗎嘛。咁所以佢哋有 project 喺大陆，就算你话嗱专业嘅就俾 300+ 攞晒。剩返嗰啲全部都系有 project 喺大陆嘅。 嗯。 所以我就话你嗰晚睇嗰个浪子心声演唱会嗰几件都系冇 project 㗎。大佬第一个已经系接近呢、這个开始神志有少少不清嘅李鹏飞啦。係咪再加埋一个舔笑啦。系嘛？我估田北辰都走埋啊！而家 田北辰都走埋， 肯定系啦，肯定跟新民党投票投咗俾奶妈添啊！ 嗯， 咁、 嗯、 所以我就话你有边一个又系选委又系冇经济利益嘅咧？好少嘅喎，喺工商界里边， 咪所以都丢埋佢噶啦。喂，如果我哋真系冇乜原则嘅人，即系都系做生意揾食嘅。 嗯， 喂，而家呢个时候见到林郑嘅世感，阿爷碎一碎你，好啦，我买个人情俾你啊！话你胡须仔都瓜㗎啦，系咪？ 嗱，同埋我觉得第三个因素，好多人低估咗奶妈咧，同本地工商界嘅利益关 系，系嘛 ？Yes， 我觉得呢个咧系你喺政府里边咧长期工作过先睇得到嘅。奶妈做发展局长嗰阵时咧，下边有一个叫做发基办，发展机遇办公室，系、 嗯、 特别成立嘅。 嗯， 咁呢个发基办系咩咧？专系做类似西九故宫博物馆嗰种 project 嘅，即系话城规会反对。 嗯， 区议会反对， 系 某一啲，譬如希慎准备嗰阵时兴起个地下商场喺铜锣湾， 嗯， 喂，咁你一开会，运输处又反对啦，港铁又反对啦， 系 系冚世界都反对噶嘛？你谂下，即系喺 SOGO 下边， 嗯， 即系呢个成品嗰座希慎嗰度下边起个大地下商场，好啦，那个 project 就会去咗发基办嗰度， 嗯， 奶妈就会用佢嘅熟悉呢个政务官嘅系统咧，就去帮佢走完呢个政府里边嘅官僚程序， 嗯。 嚟去帮佢开绿灯， 帮啲地产商， 帮地产商一啲奇难杂症啊， 嗯， 呢啲叫做甩甩漏漏嘅 project 咧，表面上系所有政府嘅部门嘅规范都过唔到嗰啲咧， 嗯， 就帮佢开绿灯 ，OK， 咁所以咧， 即系佢识即系走正面啊，跳过啲规则程序， 唔系走正面，佢唔会走正面，佢系会咩咧？ 佢係會開嗰啲人拖啊。 嗯， 所以所謂鬧爆啊、鬧喊啊，好多人唔明啊。 媽嗰扎公務員 係啦，嗰個點解嗱奶媽唔係一個隨便或者中意鬧人嘅人嚟嘅， 係咩？ 佢唔係中意鬧人，佢鬧人係有原因嘅。 嗯， 佢就是美其名就係話你班友咁官僚，點解諗嘢咧就唔諗前一步？嗱、嗯，你記唔記得余子韻啊？在2010年接受这个一周刊的访问，这个就是他讲到奶妈了。余志稳就是一个福利处的处长。 记得。 前 福利处长。我见过他那时候。 现在落施会啊，即是出了来之后跟福利界的关系都很好的。当时余志稳讲就是说，你记不记得柴湾有个青年广场？ 记得。 是吗？ 一仔爆出来的嘛。 是啊。那个劳斯莱斯青年广场10亿。 嗯。 政府到现在还填紧氹。 余志稳这个 AO 的讲法就是说，喂，对不住，我觉得完全是不能够收回成本的。 但当时就其实跟西九龙博物馆一样的，就是有条粉肠叫蔡元云。 是。 你知道的。 知 道。突破那条弹散。 嗯。 就埋了老 董。蔡元云医生嘛。 埋了老董堆。 嗯。 黐了董建华那里。有一次还说公开讲要所有基督徒帮董建华祈祷。赐董建华智慧。你怎么就是说董建华没有智慧。 唔系呢个咁似陈日君个讲法 咁，系啦，咁就 loop 咗，即系 loop 咗埋去之后咧，跟住咧就咩咧，就 sell 佢条桥，就系话搞一个香港嘅少年宫， 嗯， 咁嘅嘢，咁就落咗去奶妈嗰度， 嗯， 奶妈就当时嘅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佢嘅上司就何志平，下属就系余志稳。好啦，接咗呢个共产党嘅 job 之后咧，佢点样搞咧？嗱，公务员就好简单嘅啫，你叫我搞我咪搞咯， 嗯。 咁咪上去立法会公务事务委员会攞钱咯。 嗯， 好啦。咁但系点知咧？奶妈就话我唔要呢个方式，我唔要由公务工程小组攞钱。 嗯， 我要咩咧？搞一个由私人招标去承办呢个青年广场。 嗯， 其实是一个利益输送嘅 project。 系 最后尾而家判咗俾新世界嘅。 嗯， 系一个利益输送嘅 project。咁余志稳就话喂唔 work 嘅，即系讲出各种各样理由。佢话第一财政上唔 work。因为呢是一定要填氹的，是不可能自负盈亏的，你的 capital investment 这么大。 嗯。 那么讲完了一轮之后，奶妈就闹了，拍台了。 嗯。 就孖叉这个余志稳了。余志稳当年已经不是那些很 junior 的政务官了。 是是是。阿叔来的了，我 看到。是啊，已经是 D3、D4 的了，已经是都被奶妈提落，跟着就写衰他file，半年之后就送走了他了。 嗯。 所以他这些这样的特别项目啊，所以闹爆人呢，其实后面就是什么呢？他要建立一个叫做 bypass 的官僚制度那个 authority。你顶到咁上下，你就被他闹到咁上下，你就不顶的了嘛。 即是他违反了程序理性，其实背后有政治。 当然啦，所以那个问题就是这样。很多人为什么会怕奶妈呢？为什么那些 project 去到奶妈的手上可以 proceed， 在余志稳手上就 proceed 不到呢？个原因就是因为奶妈已经建立了一个很恐怖的形象。咁你嗰啲公務員頂下頂下頂到咁上下，佢又寫衰你file，又成用盡曬呢啲咁嘅政治迫害嘅方法，咁你唔撇，一系就撇。 喂，如果做 一系就跪低。 喂，做 senior management 用奶媽呢條橋都得喎。 得，嗱，好多人以為 都得喎。 好多人以為呢個 AO 咧就個個都惡向膽邊生，其實唔係嘅。AO 係一班咧都幾柒下嘅人嘅， 嗯， 即係佢哋係叻，不過佢哋 play by the books， 嗯， 就跟規矩做嘢嘅， 跟個 rules of the game 啦， 一路 train 出嚟都係咁嘅，所以咧。佢哋面對惡人嗰個嘅訓練唔夠，我覺得 係嘛？ 係啦，咁奶媽就以呢、這個即係嗱，佢一定要有後邊嘅人撐佢先得嘅。你要記住啊，你唔好亂學喎。 嗯， 如果你後邊冇保家咧，你咁樣走去 X Y 交叉啲 A O 咧，好大鑊嘅。係，所以我就話我講佢三點啊嘛。誰奶媽嘅什麼？即係林鄭是什麼人？第一點恃寵啊嘛，一定要。 嗯，生嬌。 佢一定要後面有一個好強大嘅力量。以前其實係許仕仁， 嗯， 唔係啊曾蔭權。到許仕仁離開政府之後，就過檔曾蔭權。咁對許仕仁嚟講好簡單，我有個咁嘅戰將喺度。 點啊？ 佢平時走去劈十條友唔關我事，我有一條友我要 entertain 某個人嗰陣時候，我揾佢做，佢都係幫緊我做嘢噶嘛。 嗯， 所以佢劈嗰十條友我唔理，總之我交俾佢做嗰條友，佢幫我搞掂。 OK。 咁所以奶妈第一佢一定要有一个 后台 恃宠啊，恃宠就系佢有一个后台。 嗯、 如果唔系佢闹爆呢个方法咧系唔 work 嘅。 OK， 所以大家听住，大家记住啊，唔好话刘世良教你翻公司闹爆，系冇用嘅呢、這个系 闹爆你 junior。 系啊，你个后台唔够嘅话，就算你下属都好，你 junior 都好，你都唔好闹爆佢。 嗯。 第二就系咩咧？佢教闹爆嚟打破官僚制度嘛。 嗯 嗯。就算你有后台都好咧，你同嗰啲政务官磨程序，你都唔够佢嚟。 系系。 啊，运输署又话咁唔得噶，苏澳门口个交通流量每日就15,000-15,500架车，如果施工期间就跌到700架车，700架车就会令到唐街同埋入边嘅内街、铜锣湾全部塞晒，百德新街。喂，大佬你点同佢开会啊？ 系 咪佢咪拍台咯？咁所以咧，呢个法基办咧喺当时就帮佢建立咗好多呢啲嘅地产商嘅利益关系。嗱，胡苏嗰种系咩呢？胡苏嗰种就 remote 好多嘅，佢嗰种地产关系就系某啲， 反而佢 remote 系佢嗰个系公共政策，你明唔明啊？ 佢财政司喎，大佬， 财政司唔管项目噶嘛？ 咁啊系，即系你发展局整嗰啲项目嚟，我就睇下个合唔合理。 嗱，好简单，我再举例啦，唉，大家讲下呢个尖东呢个所谓情侣偷情圣地，呢个尖东海旁，打车轮圣地 系 咪搞出一镬嘢嘅？ 系 就系呢个新世界， 知道 你明唔明啊？咁就大家都以为就梗系啊 利益输送， 利益输送啦，689，其实全部都同689冇关嘅，嗰坛嘢最主要最大嘅利益其实系信和啊呢班，因为嗰个嘅太子爷啊，即系而家新世界太子爷建议嗰个原本嘅 original plan 咧，其实系唔错嘅，不过佢好衰唔衰，佢有一个几层嘅 building 咧，就挡咗信和嗰个酒店， 哦 ，OK， 系啦，好啦。你发觉咧，最终推翻咧，其实咪就系奶妈同呢啲黄志祥啊，同呢啲地产商嘅关系咯。你明唔明啊？因为新世界个关系唔系奶妈嗰度噶嘛， 系 新世界的关系喺689嗰度噶嘛，对佢嚟讲冇所谓，都推翻咗佢。 啱， 市民又话佢好打得， 系 抵抗地产霸权，但实际上你知唔知准备 JR 嗰班其实系信和啊嗰班嚟嘅，新鸿基嗰班嚟嘅，系同新世界有利益矛盾嘅地产商嚟嘅。第三四叔。你问四叔动员到嗰扎票点会唔俾佢？新鸿基摆个李联辉入去奶妈竞选办，点解？郭基辉企出嚟讲话会支持奶妈，即系地产第二代。点解？新界东北，你记唔记得？ 咁多肥肉喺嗰度。 上一届我喺政府嗰阵时，曾荫权亲自拍板，以官地收回模式发展新界东北。即系话你呢、這个叫做均衡地产集团。就买咗马市部，如果喺曾荫权嘅发展模式底下，你唔可以直接发展，你要用市价买翻俾我政府 ，OK， 然后我做一个 master plan， 个市价系咩市价先？农地嘅价， 农地， 哦，农地嘅价， 你用农地买翻嚟，因为都未转松宁 ，OK， 都未 resong， 咁我 你咪扑街咯，你落咗饼咁耐，农地咪升咗两毫子咯， 咁大佬我买咗十几年嘅，当时 全港地产商就络绎不绝，就妈妈声，特别系落钉最犀利系两个地产集团， 大家 查到鸿基、新鸿基，李嘉诚系冇嘅， 系 喺新界西北，佢天水围发展完之后就冇噶啦，但系而家粉岭军营啊、军地啊，一路古洞啊，全部都系四叔嘅，差唔多，特别系粉岭梁振英一拎走嗰个天主教大学，你记唔记得？天主教大学原本选址就是在粉岭军地嘛，粉岭军地 听过 皇后山啊，嗰时啊 Max 啊，成扎人咪喺度 lobby 政府做呢个天主教大学嘅，本来曾荫权选咗址喺皇后山，奶妈拎走佢，拎走佢之后咧就发展住宅啦，发展住宅，然后嗰啲咪换地咯，即系 resong 啦，跟住佢咩咧？嗱就好似而家咁啦，2020上一届政府选咗梁振英出嚟噶啦。不过仲有三个月噶嘛，咁三个月里面立法会就开会讨论呢个新界东北发展。当时大家睇翻片，奶妈上去就话，为咗杜绝官商勾结，政府决定系用呢个官地收回模式。因为你用农地买翻俾我，你冇任何水位噶嘛。然后我咪可以做个 master plan， 成个东北点样发展？譬如农业保育嘅就喺呢嚿，我唔使受制于落一钉嘅发展商嘛。因为那些发展商买了那些农地可能是适合保育的嘛。 还有个好处、 可能复耕的嘛，可以。 你收回之后任 政府赚大钱、 第一就是任你摊派利益。 是啊。 边个听我话的我派多一点、大佬。 不是他要拿回出来 op 的，拿回出来投的要。拿回出来投的。政府官地收回之后呢，那你就新鸿基、新地、长实就各自再去投。那你就打碎了原本落钉那班人的利益咯。三个月之后推翻。即是说梁振英选到2011年3月，2011年4月上立法会解话嗰阵时候，林郑月娥仲系讲紧呢个系杜绝官商勾结而采取嘅一个发展模式，新界东北。三个月之后，梁振英上场之后就推翻。好多人话呢个系梁振英要照顾佢自己嘅地产商嘅利益，错， 新世界那些在那里根本没理的。即是你说照顾不来你去不就是瑞安罗康瑞啦、 嗯、 蛇仔新界新世界啦、 嗯、 但其他那些全部都不是他的支持者，是唐营的支持者。 咁所以懒妈都几叻喎， 所以大家低估咗佢同地产商嘅关系，因为项目嘅关系同政策关系系两回事嚟。 系 政策即系咩啊？税制啊， 系 咪所有人都受惠？叫做亲商界嘅公共政策。 嗯， 右翼即系好似你左交所讲嘅右翼理财哲学、 嗯， 大家就以为奶妈就系一个左翼左交嘅理财哲学。 嗯， 呢个系大错特错。 嗯， 奶妈同地产商嘅关系 更加千丝万缕， 系喺项目嗰度啊。 系。 你想想在个项目那里是直接利益来的。啱啱 啱啱。喂，我定 16.5, 17.5 那些其实是。 你想想新界东北 的东西来的嘛，大佬。 新界东北的发展模式推倒重来。 嗯。 就什么呢，容许地产商自己投，即是拿了地那些自行发展。 嗯。 即是说四叔拿到那些农地可以自己拿来变屋地。 是。 喂，大佬，你想想那个他赚返晒，本来他要用农地的价钱。用差饷物业估价处的 valuation 俾翻政府， 俾翻政府或者 由政府再嚟个 再投 标，咁啊梗系冇数啦。 可能投咗俾海航，如果系嘅话， 系 咁你咪冇数咯。 系 咁，所以我就话咧，好多人咧睇唔到唐营嘅瓦解咧， 嗯， 以为纯粹系共产党夹唐英年手指， 嗯， 系唔会嘅。话俾你听，今时今日共产党夹手指呢一套，其实随住毛泽东死咗都唔再用，咁啊剩翻就系咩咧？就系、是、利益。咁你谂下几恐怖，即系话呢个利益集团，所以我话今次嘅唐营大胜呢样嘢咧，不中虽不中亦不远，我觉得。但系唐营系以出卖香港人利益嚟去赚取自己 ，maximize 自己今次喺 A、B、C 之后成个政局系 maximize 自己嘅利益。 喂， 所以我话嗰班系扑街嚟嘅。 喂，你谂下阿细良回归之后，其实嗰阵时候啲左仔都投诉好多镬噶啦。港英旧电池是最受重用的人嚟噶嘛？竟然是 系 系咪？即系而家所谓的唐营啊，就喺嗰阵时候咩启源资源中心，跟住自由党，跟住成扎人都入政府，立晒啲咨询委员会个阶段啊嘛。你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候，工联会定民建联啲人都投诉噶。喂，回归之后，喂，应该系我哋左仔嘅世界、啊，点解你派晒俾即系自由党啊？嗰啲商界嗰啲有嘅全部。 所以你话。奶妈是代表深红共产党的路线呢，我觉得不是的。 嗯， 不是，他是一个 keeper 来的。 是。 奶妈从来都不是在那个阵营出来的嘛。 是啊。 奶妈其实是在许仕仁那个阵营出来的嘛。 嗯。嗯。 你如果 trace back 回那个系谱在政府里面，他不是陈太的阵营。 嗯。 陈太阵营那些走晒了差不多。 是 是。什么余中仪啊那些走晒。亦都不是曾荫权的阵营，他是许仕仁的阵营出来。好啦，跟住你而家睇到，你以为佢就会买共产党西环个账咩？我觉得唔系。最终咧个政府里边咧，其实真正会掌握嗰个政府资源影响最大嘅咧，亦都唔系民建联。 嗯， 民建联会俾翻两个位嚟。 嗯， 咪周浩鼎也好，张国军也好 ，most likely 会张国军做官。 嗯， 因为张国军系做个发展局嘅副局长，所以亦都系佢竞选办里边嘅人。 嗯， 陈志思嗰啲唔会。 嗯， 但是呢行会可能会摆返咩呢，白头佬呢啲人喺度啦。 係。 任志刚呢啲人喺度啦。佢唔会做局长㗎啦，任志刚、 嗯。 因为 downgrade 自己。 係话晒 咗个金会里面睇文件啊 ,Ronald Carly 呢啲睇下发展嗰啲蓝图啊嗰啲全部都系。 一个礼拜嚟一镬。 重要嘅资讯嚟㗎嘛。 係。亦都系俾你能够俾贴士人嘅。 跟住就房策啦。房策系咩呢， 嗯。 就系最后一幅地啦，就系、是、大屿山开发。 嗯。 究竟我諗刘炳章嗰啲冇运行㗎啦。即系凉粉啊！全部大屿山开发都会换翻晒一啲唐营核心嘅人入去， 嗯、 坐翻晒嗰啲机管局啊！因为机管局亦都系地产商嚟噶嘛，你知道商场发展噶嘛， 嗯、 港铁啊咁，肥马就有得震冇得瞓啦，所以频频约人食饭啦。喂，一个成个食物链冧档噶喎，嗰啲先系重要啊！副局长，大家以为唉死啦，奶妈就会揾晒民工联会，我都话最好揾埋林林入去做局长。但系 边个林林啊，大佬， 你真系唔识嘢。 我勾啊，大佬， 都问嘅。阿 Len 先一间摆张相上去俾你睇下， 即系民建联啲靓女嚟噶，小花嚟噶， 副主席唔系，系、 哦、 大花嚟噶， 大花 体、 okay、 型嚟讲， 体型系 系啊，食人花咁嘅。 OK， 咁咧就呢、這个食物链一冧咧，唐营就扫啦。 嗯， 我估即所以有人传话大辉会做教育局长，我觉得都唔出奇。横掂都有间林大辉小学、 中学， 中学成日要去送机嘅嗰啲领导人嚟，或者黄彩标小学都要去送机嘅，系咪做教育局长就最啱啦？系嘛？ 嗯， 所以我就话你呢个香港人唔系话你一厢情愿，你觉得我又有个高民望，又有建制派嘅人就会共产党会拣，我觉得佢系几方博弈嘅后果嚟嘅。 系。呢个系几方嘅，即系大家讨价还价之后嘅结果嚟嘅。呢个系 嗱，咁你话对薯片嚟讲，我就唔系讲安慰说话。我觉得薯片求人得人， 嗯， 即系咧，其实咧，薯片将会再入香港史册。 嗯， 佢系曾经一个最受香港人支持而大家戥佢唔抵嘅特首候选人。 我星期五咪讲咯，佢系香港嘅 legend 啊， 系 传奇 出唱片得，我话俾你听。转行做呢个栋笃笑又得， 唔系佢以佢嘅性格，佢一定唔会好似陈太咁，即系继续即系利用自己嘅影响力。 系啦，嗱，而家我哋讲预测下啦，究竟薯片会点咧？我哋有呢个阿徐少华喺度， 我哋不如咁啦， 搵埋休息一阵， 转头翻嚟， 搵埋阿徐少华翻嚟先， 好。 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歌为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小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 ？D 大调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老汉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老汉推估。 喂，你平时食唔食咖喱饭嘅咧？ 诶、hey, ，我成日都食咖喱饭。 喂，咖喱饭又 cheap 又周围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朴实无华，有多选择，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晒香港多元化社会， 万变不离其宗。但我想问一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饭，你有冇食过？政治咖喱饭， 食过 啊？ 食过。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诶、hey, ，有唔同嘅分析、理论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饭。香港不会有难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饭你实有赚咩？ 不是、啊、其实是政治咖喱饭吃了不用你中联办。 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啊？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两点，我在城寨炼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夺命捞鬆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好啦，嗱，我哋就另外一员猛将兄啊，就系、是、呢个徐少华啦。 好见， 好啦，咁咧就千呼万唤就喺元朗扑出嚟啦，真系。 哇，你叫我十一点到噶？ 系啊，嗱，佢一早话噶啦，因为我本来谂住阿谭喺度， 我咪迟到啊。 车轮战啊，每个 section 就两个人噶嘛，点知阿谭又话佢琴日做到好残，你揼佢咩阿土？ 冇啊！ 阿谭点解话琴日做到好残咗？ 佢话做咗二又三分一嘅节目，因为佢星期五就嚟。第三節的大軍法就報料就話咧，而家係阿胡叔輸緊噶啦，林鄭 唔使佢報啦，叫佢翻澳門啦。 喂，個個人都係咁講，我覺得唔好玩嘅。我成日話覺得咧，呢啲咧，當個個話林鄭贏緊嘅時候，跟住你加埋馬落去，林鄭贏緊咁，喂，咁樣邊好玩啊？喂，我喺度講胡叔真贏緊。 冇人理你啊，大佬！ 翻去，喂，你未瞓醒？ 一句咁嘅说话咧，万一爆冷嘅时候，哇，犀利啊！ 而家唔系噶，而家网民嘅反应就系话：啊，徐少华食咗药未啊？ 喂，你头先嗰三条 Q， 你俾阿徐少华答下。 好，第一条 Q 咩啦？ 阿土就攞住噶啦，呢、這个肥淡就整咗支呢个麻包袋嚟噶啦，喺澳门嘅葡萄牙嘅红酒。第一条 Q 就系胡须究竟过唔过350？ 过。 过好啦，第二条 Q 究竟胡官究竟过唔过到两位数字？ 唔系头先第一个系阿 胡苏， 胡苏 OK， 即系话胡官得票可唔可以超过单位数字？两个 digit， 哇呢、這个难啲喎， 十票以上， 十票以上应该过到， 过到， 讲过到。 好啦，奶妈得票会唔会超过700？ 唔会， 唔会，咦，同我哋有啲唔同噃。 佢第一、第二嘅答案系同我一样，第三就同我唔同。 唔系，佢话胡官过唔到嘛？你话胡官过到嘛？ 哦、oh, ，OK， 我话胡官唔系，我话胡官过到， 过到单位数字， 过到单位数字，我话过到。吓、okay. ，咁你哋咧？你哋嘅答案系咩咧？ 我咪第一就系认为阿、 我话胡须仔个350， 高过350。 我都话高过， 我话低过。 Okay, 你话低过， 我话低过， okay. 其他嘅我话胡官就单位数字， okay. 我话双位数字， 系得奶妈我哋一致。 唔系嗱，呢个咧好显示出咧，我同阿世伦有最大嘅差别喺咩咧？就系、是、对人性咧，佢系比较悲观啲， 因为人性系黑暗， 佢系认为黑暗好多嘅。咁当然佢读历史咧，我觉得咧就有呢方面嘅影响啦。咁我始终咧就。读过下宗教啲嗰啲科目咧，我仍然系对人性嘅光明面比较。 人之初性本善， 唔使讲咁耐嘅，一个字讲完就得教。通常受宗教影响嗰啲都系教啲嘅。 得一个第一个答案系唔同嘅， 系啦。 哦，嗱， 最主要就系因为我对人性就相当之邪恶嘅觉得， 嗯， 所以走票嘅情况系相当严重。 同埋你读中史啊。 你的意思是泛民那边走票啊？ 泛民不会走，不过提名阿胡苏的建制派的票会走光， 走晒，走晒， 会走光。 佢认为田少嗰50-100的所谓， 冚巴唔到啊！我觉得 走票咧系完全 系 deliver 唔到俾阿胡苏嘅， 冇一个合理性喺度。佢认为即系成个唐营基本上喺呢一次咧就做一个deal嘅啫，当系、 我觉得唐营个deal咧喺今日之前咧，好耐好耐之前啊，即系话喺阿奶妈辞职嗰阵时已经 close 咗噶啦，嗰、那个deal已经，所以白头佬，所以呢个夏佳里成个唐营核心嘅人咧就 all in 呢个奶妈噶嘛。咁所以亦都係拆散咗胡苏嘅败局呢，其实喺当时已经形成嘅。 嗯。 即等于我哋之前讲啦。 嗯。 就係、是、因为 ABC 加300 plus， 中央就 deliver 唔到601俾梁振英㗎嘛。 嗯。 咁佢要解决呢个问题，一定要重新收编呢个唐营。 嗯。 係一个佢哋可以接受嘅候选人。咁而当初我觉得佢哋亦都係同上面讲过，佢哋 first choice 係曾俊华。 哦。 所以曾俊华先至呢 夠膽冲出嚟， 即係以佢一个咁 lay back 嘅性格，点解突然间咁勇武呢？咁样 同埋呢仲有 即係成为政府里面嘅熱血公民呢？咁 如果根据嗰个卢文卢文端所嗰篇嘢讲呢，一阵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讲下呢篇嘢啦，就係佢嘅讲法呢，就係话劝退胡苏贞， 劝退三次， 劝退三次，而且係去到咩呢，就喺佢个辞职呢咪迟迟 delay 佢 嘅。 咁嗱，你又要解释一个问题啦，即係话胡苏贞虽然呢起初好可能呢就睇到个机遇啦，咁但係、喂，当三次劝退你，如果你係冇一个叫做中央个 blessing 嘅时候，佢个性格系咪真 係唔系㗎？我觉得佢都系天主徒，天主教徒嚟㗎。我话如果教徒就总有个交嘅，就觉得呢可能系彼得三次不认主嘅测试嚟。 即系喂，但系你对住老共应该调翻转头啦。 系啱啱调转嘛？嗱，我哋上次嗰个节目都讲噶，满城咩尽带黄金甲嗰套戏咧，呢、這个阿周润发 就是说什么嘛，即是连个仔都要杀， 就是因为这个呢， 为什么要杀周杰伦呢？就是你问我攞嘛。 嗯。 你不问我攞，我俾你就冇问题。 喂，但停一停啊，投票已经结束啦，而家。 吓，咁快？ 系啊，十一点。 十一点啊，十一点结噶啦。 投票结束啦，咁就已经正式开始点票啦。咁咧就系呢个据说啊，奶妈嘅人质咧，林少波就出现啦。 嗯。 就喺现场就去撑呢个老婆。咁就大部分嘅唐营选委都封口喎。 唐营选委封口。 系啊，冇啊，田少就话都输嘅机会大噶啦，咁就。李氏父子就李嘉诚就有去同三个候选人握手，不过就冇讲嘢。 嗯， 就两个仔都冇讲嘢。 冇讲嘢，冇讲嘢。 系啦，上次李嘉诚有讲嘢嘅就话、 是， 大家唔好写错啊，我 系我系 唐英年嘅。 系啦，系啦， 咁样，咁今次咧就唔出声啦。咁咧就even 唐英年咧都系讲到好讲下奶妈，佢都一个可以面对呢、這个即系。 复杂嘅政治形势嘅人嘅，咁 咧就亦都冇乜人咧，我相信亦都唔会话公开踩阿胡须嘅，其实就除咗工联会，因为工联会有王国兴去报警呢样嘢咧，其实已经系好 offensive 嘅，我觉得。即系插胡须，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就 不过王国兴经常都做啲咁嘅交易嘅， 要揿啊揿到嘅。但你见到由王国健啊、叶国谦一路插阿胡须啊，话佢啲做势冇用啊。整个共产党系统都是对胡苏是相当 hostile 的。范太啊、卢文端这些全部就是政协、人大、工联会，就是说隶属于党组织系统就是相当 hostile。 你卢文端那篇文章呢，只是说现在的胡苏真呢连做一个局长啊，个信任度都冇埋。 系啊，差唔多。 即系嗰篇嘢咧，系 做人嘅都唔得噶啦。 系啊，喂，嗱，其实讲真啦，你话嗰啲嘅左派咧，发动咁嘅机器嚟去攻击胡苏贞咧，我自己觉得，喂，你咁你点样算咧？你建制派咧，嗱，我哋都话啦，嗱，你有好多嘅理由觉得唔信任胡苏贞，OK fine， 但系你点样定性佢咧？系一个问题嚟嘅。你而家将佢定性咧，卢文端嗰篇文章咧， 颜色革命 咯，系啦。直情系 勾结泛民。 之前阿周融熟个通嚟， 系啊 ，CIA 咯。 喂，咁你话唔心寒啊？ 即系佢咪喐过嗰个薯仔组织咯？咪话佢哋系呢个美国咩安 美国啦？又阿曾志英唔系阿黎智英又出动啦，即系又系嗰个通啦，欧美势力啦。 又话佢见过佢啊嘛，好频密地。 系啦。 是咪？ 喂， 又话佢黎智英个咩远房亲戚定系乜嘢啊？又话走去揸车去帮佢搬屋嘛？一月嗰时候原来有噶，我后屘而家最近先揾到翻出嚟咋，都入咗肥佬礼数噶。 即系总言之咧，而家就好似黄之锋，即系打黄之锋咁样样，又话佢系嗰啲咩 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 钟庭耀都系受过呢、這个美国嘅驾驶技术嘅 FBI， 好似钟庭耀就新鲜啲，有啲 你打黄之锋咁样打法，我都仲可以理解啊。喂，你用咁嘅。即系高度嚟去打阿胡苏贞咧，我又觉得你如果咁搞法咧，我连建制派咧，虽然你头先所讲嘅我都同意嘅，即系话佢根本就喺用利益摆平咗唐人啦咁样。喂，咁但系你都唔使用咁嘅高度打落去啫，你都赢紧。 佢砌得好行， 你都赢啦。 唔 proportional 啊，系啦，讲法就 嗱，你睇文汇大公咧砌得好行噶，七千字头版。九大罪行数啊，曾俊华， 你仲系去到咩？去到呢个投票前呢一两日出呢篇文章，我就系觉得咁。我话喂，如果你够票啦，其实点解仲要用咁嘅力度去 夹紧佢 啊？ 即系话如果你投胡苏仔嘅话，你包仔走票嘅， 咪即系阿陈， 即系话你包仔反中乱港， 咪陈永琪一早已经讲咯。就是不支持林郑反中央嘛，其实他们那条拉一早定了的，我觉得，只不过呢中间呢两会期间呢我想收敛一下，跟着到临投票之前就又这么疯狂出来咬咯。 咁呢条就我觉得就是真是极左强硬路线咯，即是如果将香港六成以上的人呢你一夹埋阿胡苏贞就说反中央、哦。嗱，你唔系净系话胡苏贞反中央嘅，你而家系讲埋嗰班浅蓝丝啊，因为大家嗱，我好相信胡苏贞绝大部分支持者系浅蓝丝，而不是黄丝。 嗯， 因为咧嗱，大家都睇过 Facebook， 你睇到嘅，因为点解咧？仲有好多我啲朋友啊，即系我啲朋友咧，其实系好唔认同咧，系支持胡苏嘅。 嗯， 咁所以咧，其实用下大数据。调查一下咧，你就会咧可以知道每一个人咧，即系根据 Facebook 嗰啲嘅所谓嘅留言咧，你就会知道佢嘅政治倾向系如何咧。我有信心觉得 蓝丝、浅蓝丝是一个很大的份额来的。你而家如果将胡须这样打发的时候呢，是会令到这班浅蓝丝的人呢是会有反感的。 不是，我就计过的。你所谓的浅蓝丝呢，最少在胡须仔里面呢有起码有 10%， 即是全香港。 嗯，全香港。 因为为什么呢？有八成自称民主派的人呢就说我会投胡须仔嘛。 啊， 那你将 0.8%即系八成啦，乘翻六四黄金比率，咪大概系四五成咁上下咯。 嗯， 剩翻嗰啲咧，就真系学你话斋啦，浅蓝丝啦嗰啲。咁当然有啲本土派啦，因为但系本土派今次都已经系即系完全系离开咗呢个政治舞台咁滞啦。 唔系，本土派就好聪明，佢就借扮薯粉走去对付自决派。 唔系，所以你话系 叻嘅，叻咗今次。 嗱，所以今次嘅政治后遗症系好多嘅，我觉得咧，即系话咧， 我又唔系咁睇喎， 奸有奸， 我同你唱反调 系嘛？嗱，我讲埋先，就话咧，我觉得咧，嗰个政治后遗症其中一样嘢，睇下你点打嘛。我都话你如果打一场战役咁打咧，你个选战咧，你喺。已经是在赢的过程当中，你仍然用这嘅高度来去打胡苏贞，甚至将那个抗中央这个罪名摆咗落去支持胡苏贞的一班的人的身上呢，我觉得这个样子一是呢就有一个其实是有一个政治目的。 Yes， 一是就有一个政治目的。 我告诉你是有个 game plan 在这 里。啊， 你很简单啦，共产党就是永远胜利永远正确的。 嗯，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因为永远共产党里面有一班人是至今是做这个贱人的。 嗯， 所以才衬托出个共产党的党的权威永远正确。但是今次好的，刚才陶君衡都 challenge 了，喂，胡苏又是建制派，又是23条立法，又接受831框架，又有高民望，为什么你这么不理性要这样打他，甚至要他低票落选呢？为 什么你不利用他呢？ 我就说有后着嘛。卢文端也好，范徐丽泰也好，谭慧珠也好，张德江也好，交权呢班人全部而家最癫最硬嗰班，全部都会落台。 落台嘅嗰班， 全部都系会改换届落台嗰啲人嚟。好啦，我就系话啦，引蛇出洞系咩咧？共产党永远党主席系正确咧，总书记，因为佢要 leverage 呢班贱人啊嘛。 嗯， 呢个世界冇贱人，又何来英雄呢？英雄崛起都是要靠小丑啫，系咪先？好啦，呢班咁嘅共产党小丑，最好就你有咁癫得咁癫。所以我就话个后着有两步嘅，其实我觉得喺 before 佢哋决定放弃曾俊华嗰阵时候，已经有呢个后着。第一，我就话黄奇山嘅工作组进驻呢个中联办已经一年，港澳办就已经喐紧啦。而家谭铁牛就空降咗落去中联办。 再讲一讲谭铁牛啊。 谭铁牛就系呢个华侨大学，即系。福建华侨大学出身的一个学者，专长于大数据。 大数据， 你行家嚟 嘅。系啊，唔系我唔敢咁讲，人哋啲专家，我呢啲系业余。我想 嗰啲数口大好多。 但系谭铁牛嘅落中联办，一个大数据专家落中联办咧，系绝对呢个意义非比寻常。我觉得佢唔系政治人嚟嘅， 学者嚟嘅。 佢系学者，而且系大数据学者。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咧。因为中国的经营当中咧，系好注重咩咧？就系好注重嗰个嘅就系 科学分析啊， 科学分析啦。 系啊， 嗱呢一样嘢，佢系咁样进驻香港咧。其实依一样嘢，我相信亦都系对于佢去用大数据点样去可能操控香港呢个城市，去搜集数据。 嗯， 嗱呢一样嘢，我觉得 是，如果系咁，我哋城寨就佢哋上市近一步啦，真系。我哋而家直播，如果谭铁牛睇紧我哋直播，我哋直播嘅大数据，我哋而家系5000人啊，接近系。5400啦，已经系星期日朝头早啊，讲紧系。 喂，到时啲分啲少少股权嚟好啊， 人仔完咗，千祈唔好咁讲啊，如果又话我哋染红啦，真系。 喂，所以咧，讲翻头先阿徐少华嗰段嘅谂法咧，就系话点解佢用到咁嘅高度咧？我喺中间选举工程嘅时候，我已经讲过，我话胡苏仔，第一，如果你太过依赖泛民嘅提名票咧。其实反映到咧，你 系 好危险，因为你有位俾人入。 但系对家一路将佢拱去， 拱去 个。明白，明白，呢个一定系咁做啦。 冇得拣啊！ 我中间嗰阵时候亦都讲第二个观点就是，我话死啦，胡苏仔，如果你个150提名票，你唔系自己起码建制派个里边咧有100咧，其实你已经好危险噶啦。 你个等唔够大啊嘛，你点吸引到游离票咧？ 因为你个等如果有100，咁你起码再加300几。都400-500，都仲有一年啦，因为来回系几十票啫嘛。喂，我一见到佢个一开嗰个提名，你得35飞，仲系咧 一如果你越迟报名一日咧，嗰啲飞就拉翻转头。 拉走添咪啊？ 唔系，其实所以咪咯，你而家睇到噶，就好似卢文端嗰篇文章咧，其实个逻辑咧系完全系拗转嚟讲嘅。起初嘅时候咧，嗱，我而家就按呢个中央根本不属意阿曾俊华呢一个嘅角度嚟睇睇呢件事咧，就系话你睇到啦，无论佢辞职咁样去阻拦咗佢，然后 拖佢 咧，拖佢系啦，跟住咧就要用洪荒之力。唔俾呢个建制派提俾提名票佢，然后跟住如果胡苏真系要入闸，喺咁嘅情况之下，原本我谂啊胡苏嘅真假系希望个 proportion 咧， 系 一半一半啦，或啊咁样。 冇啊，我如果我系胡苏起码一百啦， 主力系泛建制， 主力系建制啦， 唔好俾人觉得你系泛民嘅代言人啊嘛，大佬。 咁跟住而家卢文端嗰篇文章咧，就将。呢、这、一个嘅所谓柯烟胡苏贞泛民柯烟胡苏贞构成一个罪名， 其实 你仲唔系佢哋嘅共主？ 其实个屎碌架佢 set 嘅， 其实系倒果为因， 系佢 set 个屎碌架打佢落尾台啦。 我系泛民啊，如果我有提名票，我都有 puzzle 啦。我提唔提名胡苏贞，第一我唔想害你，最主要我唔想害你。第二就 系、 是、喂，确实。喂，我同你真系争好远嘅咋，大佬啲政策立场。 事实上系噶，如果唔系去到你睇到阿胡苏贞入唔有机会入唔到闸咧，其实喺泛民嘅利益嚟讲咧，就最好唔好提名佢。你最好系建制派提名你，然后跟住我哋喺投 票 嘅时候 屙烟你， 先屙烟你，本来系最好咁嘅情况。 最好呢个 scenario 啊，但阿爷一早已经洞悉咗你成个策略嘛。 所以我话咧，唐莹其实系喺奶妈辞职嗰个 moment 已经出卖咗安贞噶啦。你谂下，如果唔系点会 all in 啊？阿奶妈嘅竞选办先得噶。 嗯， 白头佬嗰啲，李芳即系人老精鬼老靓，呢啲咁嘅老屎忽出山。 嗯， 冇大嘅利益，点会呢啲老屎忽点会出山啊 ？Ronald Acoli 呢啲。 喂，不过你嗰 point 未讲完，细良，你又话咧呢个即系成个将胡苏贞 set 到去一个嘅叫做泛民共主与呢一个 捆绑偶啦一齐。 反中央，反中央。背后是一个叫做政治的目的，咁呢个政治目的是咩咧？ 我觉得好简单，呢啲左狗咧，其实你头先讲过嘛，喂，我都胜券在握， 嗯， 我正路就应该办新事啊，出嚟同胡苏贞握下手啊，王国兴嗰啲仲走 ICAC 走去自由联盟，系咪先？工联会嗰啲点解个口咁臭咧？嗱，个原因我觉得好简单嘅啫，佢哋要 save 佢哋嘅 ass 喺梁振英冧档之后，呢、这个好清楚嘅， 嗯， 你谂下 DQ 梁振英，西环系。最后先知嘅，其实 系 嘛，成个港澳系统 好明显嘅呢样嘢。 我估泛民知得仲早啲 啊， 等于阿董落台一样，嗯、肥仔达仲会收到其他建制派嘅打电话嚟问佢阿达究竟咩事啊？真系嘅，我估喺 DQ 梁振英，佢最先通知系泛民。 系 好啦，呢班友 save the ass 系咩咧？佢就要将佢要 kidnap 阿林郑嘅，一定系 嗯， 将林郑绑上去呢个极左战车嗰度， 嗯， 而将。个同阿胡苏嗰个分歧拉开，呢个系属唔系香港利益，系佢哋嘅官僚部门嘅利益， 零咗物又会咧， 佢哋官僚集团嘅利益啊、 嗯。 如果佢唔扯开奶妈同胡苏嘅分歧，将奶妈，因为只有咁样扯开奶妈，先至 箍紧啲票， 会由一个本来政治面目比较模糊嘅政务官， 嗯、 其实佢不老嘅形象都系咁，一个能力、一个干练嘅官员。 嗯， 就将佢变成一个深红嘅政客啊嘛， 嗯， 咁样嘅话佢后边咪可以 secure 佢嗰班友咯， 嗯， 但系我话始终共产党都系全世界最大嘅黑帮嚟嘅， 其实我用黑社会嘅逻辑去谂佢哋所有嘅， 佢用黑帮嘅逻辑运作其实就好简单，你估我唔知道你班友想点，所以我就话佢嘅后着系咩咧，就系、是、港澳办会中联办同时被整缩， 嗯， 就系、是、特区选举之后嘅第一波， 咁、嗯、啊香港左派咧。 第二波就轮到呢啲，因为坦白讲，卢文端嗰啲都自动交波噶啦，嗰啲死噶啦，已经会离开嗰个所谓深红政客嗰个系统噶啦，所以佢哋死唔死冇所谓。 咁即系和风路线再 你见到啊，真系想玩嗰啲李慧琼嗰啲，你睇下佢会讲乜嘢？ 头先我哋讲，而家俾一啖屎我哋，跟住会俾砂糖， 嗯，跟住再吹和风。 系啦，嗱，你就坦白讲，如果张晓明、曹义宝成棚人突然间调走，哇，大佬，香港嘅民嗰、那个。愤怒就已经减退。嗱，浅蓝系咩人呢？大家留意一下，全世界咧而家都系属于一个所谓民主退潮，喺中东，喺呢个中亚，包括前俄罗斯国家，所有呢啲曾经中产起义嘅地方咧，全部都翻翻去保守阵营。 嗯。 甚至极右阵营， 系因为即系睇到，譬如埃及个状态，你都睇到，哇喺 有咗民族中亂。 中產等於雨傘革命一樣。 啊、 中產乜嘢情況都係會出嚟呢，就係、是、貪污腐敗、經濟民生凋零同埋政權對人民採取暴力。 嗯， 係呢三個元素，就唔係為咗人權、法治呢啲 positive 嘅核心價值。 嗯， 如果要為咗呢啲價值咧，佢哋出街去對抗軍警啊，上街嗰個動機就會細好多。 嗯， 雨傘革命革乜鬼命咧？實際係因為九二八。 系开枪， 嗰八十 开呢个催泪弹， 八十几个催泪弹，同埋喺电视见到嗰啲镇暴警察咁恐怖，副 gear 嘅镇暴警察， 嗯， 顶夜晚黑好似鬼咁样行出嚟，咁大家就即系愤怒嘛。咁所以我就话，如果我系共产党，我系大数据专家，我才不惊薯粉。我话俾你听， 嗯， 薯粉有乜可怕？薯粉系一班愤怒嘅中产，不过佢哋系只有政权采取暴力嘅情况底下。先至会走上街头， 嗯， 所以你话喺呢三个月里面要将薯粉瓦解啊，容乜易啊？佢哋个情绪反应，你问我，我觉得就会系抑郁多过愤怒， 系 喺而家呢个状态。 唔系，我估咧愤怒抑郁 嗰种抑郁就体现喺社交媒体啫， 会结合嘅，就一个礼拜过两个礼拜之后有 business as usual， 系啊， 我估 business as usual 啦。是不是 跟住咩呢？跟住就港豬論出現。 嗯， 我估得好快就會有港豬論出現㗎啦。屌，香港人正撲街嚟㗎，唔抵為佢哋乜乜乜嘅咁樣。 嗯， 就港豬論就會出嚟。咁所以我唔擔心，如果我係共產黨，我唔擔心㗎喎，其實。因為薯粉嘅政治呢其實係建立喺浮沙上面。 嗯。 反而我覺得呢仲渣過學民思潮。真係㗎。 你即系话学文思潮渣啫， 你依个比依个比喻咧就得罪咗学文思潮啦， 冇咗啦，而家都惊怕咩得罪佢啫？ 即系以黄之锋为首， 商学为首啊，个政治基础啊，胡须个政治基础仲薄弱个商学啊， 嗯， 咁所以我就话咧，要搞掂薯粉用乜嘢啫？所以就话第一整党呢、這个系阿习近平同黄奇生嘅强项， 嗯， 整香港就佢哋，我谂真系搞唔掂香港。插手香港系统的共产党部门千丝万缕， 嗯， 你点咁容易搞先？你都不知从何做起，所以我就话第一步是整党，第二步要收购薯粉就好容易嘅啫。嗱，我觉得收购薯片是冇用的，薯片是不会再舐嗰啲政协啊嗰啲位嘅，我觉得 佢退休噶啦， 佢退休嘅佢会或者翻波士顿也好，周游列国也好，但是呢就你可以收购泛民。由共产党出手收购泛民，如果当日发还回乡证俾呢条友仔，咁好明显系中共中央高层决定啦，系咪啊？佢唔系惊你咩？佢惊支联会嗰条线啫嘛，佢惊鬼你呢个社民联嗰条线咩？或者惊花生台可能仲多啲？咁你谂下，俾得你，咁嗰条系一个原则性嘅退却嚟噶嘛？ 系， 佢唔会退下就唔退噶噃。咁就系去翻咩咧？就系、是、要 engage 泛民入政府啦。 嗯， 所以我话如果我系记者，我而家就即刻 call 阿罗志光问一问，唔系何志光唔使咁惊， 何志光好啊， call 一 call 罗志光善仲佳问一问，就系、是、话你哋会唔会加入政府？再问一问阿胡志伟，你哋会唔会容许民主党人加入政府？如果加入政府嗰阵时，系咪要终止佢哋民主党嘅党籍？ 嗯， 呢、這个先就 make sense， 我觉得。你而家再喺度哭波桑咧冇用嘅，曼联入唔到前四呢、這个差唔多系既定事实，系咪先？你就唯有寄望欧霸杯嘅啫，系咪？你再哭波桑都冇用嘅，所以我就话系薯片系偷鸡，我就话呢一次嘅选举边啲系赢家，边啲系输家啊嘛。头先我就话中联办一定系输家 ，pretty much 我觉得，无论佢哋去到几左，去到几尽都好，佢、 嗯、 哋都会系往后一波整党嘅大输家。 嗯， 唔系因为赖妈问题，系因为梁振英问题。 嗯， 嗰条数系要找嘅，其实黑社会。 咁梁振英咧， 梁振英 点 predict 啊？梁振英呢个国家领导人咧， 我觉得佢冇事嘅。佢嗰个 deal 就系 DQ 你，就跟住 UGL 唔喐噶啦。 但系我想问阿土啦，如果你系古惑仔， 嗯， 你想喺短期里边提升你自己嘅民望， 就喐埋佢。 如果你系赖妈， 喐埋佢咯。 你除了 engage 泛民之外， 叫廉政公署快去最初俾个 file 嚟。 我话用黑社会逻辑嚟讲咧，阿公咧起初同你讲，嗱，总言之咁啦，你就 冇事噶啦。喂， 冇事啦， 曾荫权都系咁啦。 喂， 讲完之后阅兵添，你谂下， 唔系我喐你喎，而家 廉政公署啊嘛， 唔系有 我阻唔到啊， 我阻唔到啊， 系个律政司啊，阿莫树联或者系嗰个郑若骅喐你啊，唔关我事哦、啊。 不過呢， 奶媽都會咁講啊！ 依一個咁嘅黨啊，地下黨員梁振英點會唔知啊？又 唔會啊！奶媽就話阿 CY， 其實我 不過佢都冇選擇， 都出盡力㗎啦。 我都好同情 你，都知道而家律政司其實冇袁國強咁聽話。 嗯， 其实我都好难搞。 反而咧， 跟住仲有李宝兰喺出边咧，系咁怼你， 喐六八九，唔系放啲黑材料就够噶啦。 佢将个将个调查个 file 怼出去已经够啦。 嗱，我觉得咧，六八九咧，老实咁讲，我觉得咧，如果阿细良个分析为啱嘅时候咧，你一喐六八九，成个薯粉就解散噶啦。 解散啦， 成个薯粉嘅。喂，而家最大嘅所谓嘅公因素喺边一度咧，就系、是、觉得六八九 UGL 一定要找 佢，用乜意思？我话共产党要拆解呢个薯片阵营啦。薯片就最有几个特色嘅，薯片第一好脆，好脆弱， 心灵 系啊，好容易散埋变成粉添。所以咧，第二咩咧？你每日你问下啲听众点解中意食薯片？ 嗯， 你有冇留意啊？食薯片系唔停得口嘅，你睇波嗰阵时 系 点解？ 好味咯，野味咯。 嗱，佢又冇营养。又冇薯仔添，甚至 送可乐最好。 但系收尾科学家研究咪咧，食薯片最主要就是因为听到咔嗰下声， 系咩？ 系刺激你嘅脑里边咧，系有个食欲。 我听过，我 有冇 听 过？ 我听过呢个讲法， 系因为嗰个脆嗰个咔 啊 声音， 音 刺激呢个食欲。咁所以我就话，如果系咁嘅话咧，薯片系冇一个坚实，佢连薯条都唔系，薯条仲坚实啲，一条条薯仔，薯片系一阵风嚟噶嘛。所以我就话要搞掂薯片第薯粉第三样嘢都系唔使加面啊，曾俊华就系喐凉粉先，未喐六八九。奶妈已经讲咗啦，中策组改组，即系话 高政资就冇得捞啦。 凉粉里面四人帮里面咧，即系话双波啊，我哋叫做就已经会死得噶啦，即系邵善波、陈茂波，咁然后咧就系仲有张志刚。仲有呢扎，我估李国章呢都会死嘅，会清洗出去呢个行政会议。咁你如果整几件泛民社民联就唔使谂噶啦，你哋冇官做噶啦。 咪即系由阿奶妈去执行咧，阿薯片叔叔喺佢政纲里面一啲好讨人喜爱 嘅 政策咯。即系譬如举例啫，连可以头先你所讲嘅李国章咁样对付佢，或者甚至咧 佢唔使改 再重新咨询，唔系可以咨询改唔改一件事。即系总言之咧，起初嘅时候咧，尽量吹呢啲咁嘅和风出嚟，由阿奶妈去吹。 嗱，有几件 俾啲 credit 佢。 嗱，我又开个盘俾大家啦。有几件我 tip 一定会入政府嘅。第一个黄英奇，上一届其实本来六八九都想揾佢，就死喺西环嗰度。今届奶妈同黄英奇做湾仔区议会嗰阵时候，都合作过搞呢个九公园啦，喺湾仔海旁，即系出隧道口嗰度。咁咧。奶妈同佢关系相当好嘅。第二个民主党罗志光，陆公卫有机会更上一层。你如果摆出嚟阵营，狄志远呢、这个唔算泛民啦。 哇，冇搞啊嘛，狄志远，我觉得佢揾狄志远就有少少失着啦。 蔡海伟呢类啊，我意思系、蔡海伟公民党，咁你有咩问题啫？喂，如果我摆出嚟个阵营系同胡苏行嘅路线冇太大嘅分别，我觉得刘江华死紧嘅，大家买唔买啦？ 即系话将 盘咧，我就话垃圾桶死紧嘅。 你嘅总结就系将啲左口左面嘅， 有 几个嘅全部清晒佢。 典型六八九系嘅， 奶妈都讲过噶啦。即系喺个嘅竞选嘅时候咧，佢都讲话会有好即系颇多嘅新面目噶啦，新面口噶啦。即系佢认为嚟紧呢一届政府要多啲嘅新嘅面口。咁即系话会有好大嘅 replace。 会噶啦，我觉得亦都系。 嗱，你张建 中 你点睇咧？ 张建中开口讲到话， 我上次讲就话佢揾张建中嘅好处就系呢条友就系民望低， 咪卡位啊嘛， 啊 卡住个位啊， 啊 但系张建中自己去到咁样流晒口水就话，如果佢邀请我，我会留低，咁就真系死梗啦。 死 梗，点解咧？就因为奶妈最憎嘅两种人嘅，其实除咗我之外就系废人。 嗱，一定要有前面嗰句。 咁我唔系 你系属于咩人咧？ 我唔系属于废人啊嘛。咁如果我话奶妈最憎废人，你又会话咁佢咁憎你，咁咪你即系咁，所以一早讲定先。第二最憎废人，佢有几个废人好憎嘅，其实其中一个张建宗。以往我都见到唔少呢啲咁嘅场面噶啦。咁所以我觉得起用张建宗做政务司司长咧，才不会，我觉得。第二 get rid of 陈茂波咧，佢而家咁低民望，如果佢高民望当选，陈茂波就坐得稳啲。 哇！而家最紧要就系我律政司司长系边个做？ 而家两大热门莫树联同埋郑若骅。 鄭若驊就是以前交通諮詢委員會那個，亦都做過好像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委員。咁就翟少棠嗰啲唔會噶啦，我覺得共產黨信唔過。咁就我 湯家驊咧， 屌，我都話啦，律政司有 positive rating 噶。知唔知咩叫 positive rating 啊？ 我知道你讲乜。 如果佢过到，以前嗰个白头佬都过到啦。冯华健，点解冯华健都做唔到咧？系乜够全个冯华健咧？点解胡汉卿嗰啲又做唔到咧？ 系， 梗系有原因嘅。不过唔好讲啊，大家呢 啲 嘢 唔好讲啊。 唔系咯，冇证据嘅嘢，我哋有公信力噶嘛，冇证据嘅嘢唔讲。 你讲嗰几个都系大家都知道系咩事 啦，系嘛？咩事啊？你话我知道胡汉卿最多咪同老婆撒气打交嘅啫，其他我唔知啊。阿江希文好似系嘛？ 系江希文， 咪咯，其他 江欣燕个妹。 咁所以我就话咧，莫树联嘅机会最大。第二啊，郑若骅，佢揾个 technocrat， 冇政治面孔 ，faceless 嘅人。 系， 我觉得。咁所以咧，律政司、财政司唔会，我估系黄东胜嗰类。大家睇下我贴唔贴得中啦。我冇内幕消息，完全纯粹根据现有嘅铺，愿意 take risk 入政府，好恨有权，亦都唔介意同赖妈合作嘅人。陈志思唔会，陈志思 都唔恨啦，嗰啲 一定会加入政府， 嗰啲唔恨。 好啦，再数落去蔡海伟嗰啲啦，我觉得， 嗯， 即系上一届其实都传过去做副局噶嘛，咁即系恨啦，六八九都恨啦，咁奶妈个形象冇咁衰嘅，点解唔得啫？咁罗志光唔使讲啦，我觉得。 不过嗱，如果你做佢化妆师，你点样帮林郑而家呢个 CY2.0？ 嗱，好快噶啦，睇下佢个胜选嘅宣言。 点样包装法咧？ 胜选宣言好紧要。 喂，其实佢都几难噶喎，佢而家去到佢而家去到咁嘅环境，大佬。 佢嗱，佢一定会咩咧？执翻阿胡须嘅旧鞋啊！团结希望，我觉得。 佢已经咩？其实讲真啦，佢成个竞选嘅过程当中不断抄薯片啲嘢噶啦。 包括胜选宣言，其实就不如问阿胡须攞个败选宣言嚟。就俾我读， 即系又系系啦，好似你所讲噶啦，佢之前都有讲噶，都系讲翻啊团结啊呢啲，佢有讲过噶。 但系最大问题咩？ 跟住就用人就不拘一格，唔会以党派嚟。 我觉得佢咧，佢真系上游心生。佢就算你话佢抄薯片嗰啲咁嘅形式咧，佢真系开口及着嚟噶。经常系咁 个原因系你冇嗰个 value 啊。嗱，我哋做新媒体咧，好简单。新媒体咧，其实而家呢个传播新媒体嘅方式咧，其实一啲都唔深。我谂啊，华仔都好清楚，只系一种好普及嘅 media 嘅工具，开 Facebook Live， 大佬阿里啊，两秒钟都开完啦，揿两下个掣啫嘛，攞佢嘅手掌仔去揿就得啦。 嗰啲系载具嚟嘅啫， 嗰啲系一个承载嘅工具，一个 media。但系咧后边嗰样嘢其实都系好古典嘅嘢嚟嘅，就系讲你嘅核心价值、信念，即系我哋做节目一样啫嘛。你以为纯爆粗可以吸到听众咩？唔得噶。一两嘢就得，好似阿何俊仁咁样突然间爆就得 有咩？ 有喺佢哋节目嗰度有噶，好似 唔系佢成日都系小字开头噶嘛，你唔知咩？ 系咩？ 系啊，好似 high 咁噶，大佬佢 哦，可能佢有一种即系点讲啊，禁打破禁忌嘅冲动啊，即系可能好压抑嘅个人，我估佢都系嘅，其实好压抑嘅，所以咧一讲粗口嗰阵时候，佢好兴奋噶啦。咁所以咧就嗱，呢啲都系最终其实都系讲 value。如果你冇嗰种 value， 你用一个新媒体行销咧。就好符合呢个而家网民经常用一个字叫做冲出嚟柒。你留意一下，奶妈就系冲出嚟柒嗰种人。 喂，你谂下佢最后尾嗰， 所以我话如果我系奶妈嘅军师，好简单嘅啫，我用最老土嘅方系啦，我唔开 Facebook， 我唔使拍片，我每次都系举行政纲论坛，请啲选委嚟坐喺度。可以有记者冇记者都得。我转播都得，用最老土嘅方法去竞选，我系个老土怪吹啊。起码啲人觉得。我是一个老土怪，我都争取了老土支持者。如果啲人觉得唔系嘅，我系一个老土但系扮 in 嘅人，咁啊最衰， 扮唔到啊！即系我觉得真系扮唔到。呢个我同意嘅。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话完咗呢个选举之后咧，呢、这个林郑月娥，如果即系你要首先咧，即系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先。如果你根本就唔系属于嗰类人咧，你用翻你传统嘅方式做嘢啦。 但系传统嘅方式咧，而家都系唔得噶啦。 准备开票咯，而家所有票 箱咧。你知点解咧？林郑月娥性格俾我感觉就似啲训导主任。 就准备开票咯， 系咪？ 系啊，十二点票箱就已经而家交晒，交晒去台上边啦。 准备公布系嘛？ 十二点钟就开始点票，千零张票就好快点嘅啫。咁首先第一个盘咧， 第一个盘 最快开就系胡官啦。 即系 究竟系个位数定系双位数？ 佢唔系逐个开啊？逐个开嘅咩？ 点会 点会系有系咯？没有所谓投俾三个箱嘅咩？ 唔系佢读噶嘛，咁咪 佢读 哦，系啊，唔系咁啊，读一号先嘅，二号林郑月娥系嘛？三号 哦，数晒之后逐个读， 系啊，咁啊呢张票系边个咁咪咩咯？ 咪所以头先我喺未开之前咧，我讲紧我佢似一个训导主任咁嘅， 嗯， 即系我哋做学生嘅时候，我哋系坏孩子嘛，我梗系知啦。你对住个训导主任，你系怕佢咯佢嘅， 嗯， 你完全系唔想同佢沟通讲嘢嘅人嚟嘅。嗯，即系是女士做领导人，我讲过第四次喺呢个节目，我讲过第二次 性别歧视啊， 最麻烦 micro management 啊嘛，佢哋你摆歪一啲嘅电话，佢都骂你嗰啲人嚟噶，大佬， 哎呀，你又唔可以将阿 Jackie 嗰个情况套用， 唔系，佢反而系macro 嗰种，讲大路向嘅人。系咪？如果唔系，点挨咗咁多年？ 你睇下，听到你咁讲，佢自己几咁身有奇感。 你又冇抽到咁收水，抽到咁过瘾，跟住就两个突一个。我觉得唔系性别，我觉得系性格嘅问题。性格嘅问题，我觉得 唔系。同埋，因为点解咧？你讲大路向咧，佢个完全系 get 唔到嗰啲人嚟嘅。你以林郑月娥嗰种 mentality 咧。你叫佢同佢讲，即系核心价值啊，嗰啲咩普世价值嗰啲，佢做惯嗰个 A.O. 嗰个性格咧，系完全噏唔到呢一套嘢出嚟。 我成日觉得一个人 读书都冇用啊！ 你要有一个真系顿悟改变嘅话咧，除非你经历咗一啲好重大嘅事件，生死啊、病啊、病患咗之后，那个人咧先至会有一个即系转变。我唔知道今次呢个选战咧，对于阿林郑月娥嚟讲咧，系我睇唔到， 睇唔到。我哋叫咩咧？ 胡须就睇到个改变啦。 Learn nothing, forgotten nothing。 系啊，胡须就睇到 呢个女人唔得嘅。 系啊， 即系如果我系阿爷，屌佢哋行开啦。 所以你要预计咧，昔日嘅林郑仍然系今日嘅林郑， 冇改变。 今日嘅林郑仍然， 因为佢一早知道自己赢啊嘛。 啊， 嗯，所以佢唔会有改变咯。 唔系，所以佢有傲气嘅喺成个过程里边。我有一次我睇。在网上不知道哪个访问就是说他们见社工嘛。他正完全不耐烦。 你啊是啊。 人家问你关于全民退保好好丑丑都噏几句啊。 他个心秒他嘛。 他说我这些一早讲了。 是啊，你又理啊又讲这些东 西。是啊，我这样啊大佬。 是啊。 你几难顶啊大哥。喂，你不是似训导主任啊，是不是？ 嗱，呢个就系政务官训练嘅一个盲点嚟嘅。其实曾荫权都有嘅。你同佢讲一啲抽象嘅政治论述咧，佢就会有一个讲法，就阿细良你讲佛偈啊，真嘅，佢就咁讲。奶妈都一样嘅。呢种政务官嘅训练就系你谂到嘅，港大 second A 毕业， 嗯， 啊 first on 唔请嘅 A.O. second A 太叻个头嗰啲， 唔系嗰啲 nerd 嚟噶嘛，书虫嚟噶嘛，嗰啲系，即系癫噶嘛，嗰啲真系，咁啊请 second A。本身 second A 都唔容易啊，其实嗰个年代入到港大都好困难添啦。 嗯， 其实你问下肥仔达都知啊，所以我屌肥仔达条友唔嚟，大佬佢大学已经识啦，同阿奶妈佢就话可能 师妹嘛， 可能谂住入政府啊，会唔会肥仔达惊我哋喺度熬佢讲错嘢入唔到政府，就唔敢嚟啊。 喂，但系佢喺佢嘅节目嗰度猛咁哀怨胡须真噶，鼓吹系 嗱杨森啊嗰啲，其实系奶妈同学嚟噶嘛。 阿达嗰啲大佬个 bear pass 嘅咋 佢梗系睇唔起阿达啦。 系咯，你 bear pass 喂，其实攞 bear pass 系好 Q 难噶， 好难噶，马丁都系 flat on 啫嘛， 好难嘅意思。 喂，我都攞 second low 啊，大佬。 唔系，好似仲有 ROP 噶系嘛 ？Recommended pass 噶好似系。 马丁好似系 recommended pass 系咩？ 系啊， 唔系 flat on 咩？ 阿达就好似系 pass 嘅。 啊， 何俊仁都系 flat on 嘅。我话屌你攞啲 grade 咁难攞噶嘛，大佬。 佢就话自己搞社运咯。 喂，我够系啦，大佬。 系搞社运好大目的，为咗搞女嘅啫。其 实都系。你睇我只心咪知咯。 咁所以我就话嗱，你谂下，如果佢一个咁嘅性格 ，fresh on second A 毕业，港大嗰个年代，佢话参加社运，其实佢系边皮。嗱，如果你话麦海华、善仲佳就佢嗰个年代搞学运嗰班啦，社会派嘅代表人物， 嗯， 系选学生会参加学院。 佢应该都唔系麦海华嗰个年代， 佢系社会服务团， 佢应该系善仲佳嗰个年代。 佢系社会服务团，即系咩咧？就系话我哋要去探艇户，探下苏凤体咁样，咁佢就跟住喺后边派下物件啊嗰啲。就 系 出于咩咧？ 唔系好抗争嘅， 梗系唔系啦，唔系啊，连抽象嘅政治论述能力都冇啊！嗱，你话麦基，其实善仲佳都流流地噶啦，已经系即系冚埋我哋嗰度，已经打败佢一早。你话麦基、善仲佳嗰种已经系港大当年从事学生活动嘅人咯， 嗯， 系咪最出色嗰个叫李永达噶咯？已经系都系我哋一半嘅啫。咁你谂下，善仲佳我哋三分一，奶妈我哋四分一嚟嘅啫。其实系如果坐低嗰阵时候，你同佢讲意识形态、讲政治论述、讲形势分析，即系呢啲学生会嘅 training 嚟噶嘛？佢识条春咩？ 所以咪变咗佛底。 而家讲系铁 ，OK 啊， 唔系春字嘅， 春 识条铁 系，佢识条铁咩？咁实际上佢就变咗嗱，但系佢同阿曾荫权有唔同嘅。曾荫权个人嘅性格就因为佢冇受过大学训练， 嗯， 佢就有一种嗰啲 street kid 啊，即系街头智慧就是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嗰种老 sell， 因为佢出嚟系做 sales 嘅，做药房嘅 sales 嘅，卖药嘅佢真系真系卖药嘅。 陈积 系啦，所以咧佢就 sell 得掂共产党俾政改，又 sell 得掂泛民支持政改。唯一一个咁多年任内 close 到嘅 deal， 其实系佢啊嘛。 嗯嗯， 系嘛？所以我就话特首嘅角色系乜嘢咧？林郑系做唔到嘅。特首角色其实系同我哋每一日接触嘅地产经纪系一样。 嗯， 佢又代表个业主放盘。 系， 佢又代表个客， 嗯， 两边一个就话冇千五万我都唔卖，一个就话我得千三万嘅，有票喺度你即刻落， 嗯， 咁你做个经纪你点做咧？ 系， 咁两头闷咯， 嗯， 系嘛，两头闷咯， 嗯， 曾荫权就做到啦，因为嗰个系一个 salesman 嘅工作，一个仲要系地产经纪，仲要战战格格嘅地产经纪先做到，一个好正经嘅经纪都做唔到， 嗯。而家楼价会跌噶啦， 如果你咁讲咧，奶妈根本就唔系特首人才啦， 唔得 ，OK。咁佢亦都冇， 好多人错， 佢都唔懂政治。 好多人错误以为特首人才系要好高瞻远瞩啊，好有远见啊，一国两制系唔得嘅。 系 你有远见就死得快啲添啊。我今日搭车翻嚟，听到阿陈淑薇讲，阿 May 姐话特首最好又了解一国啊，又了解世界大局，我黐线嘅。如果咁嘅人做 sales 死梗啦，系嘛？咁嘅人只适合做网台嘅。咁你谂奶妈性格，你谂下佢点可能做到楼盘 sales 咧？要追车嗰阵时咁点啊？ 是 喂，要凑客的，哦，要凑共产党的，哦， 嗯， 曾荫权那时 before 怼冧阿董建华之前的一年啊，都要不断上去参加荔枝团啊， 嗯， 同那些共产党的土共啊，在度一路食荔枝卡吐咁样，喺度督阿董建华背脊噶嘛，你奶妈做唔做得到？ 嗯， 就可唔可以一路由即系好 bad taste 共产党的政治嚟？ 喂，同埋另外一样嘢， 佢嗰种咁精英心态的人，其实佢系 fit 唔到入去共产党嗰种。bad taste 的政治里面的嘛。 第二样嘢，我都想了解一下，就是你觉得他会不会是一个很弱势的政府？ 我觉得共产党会帮他灌浆。我举一个例子，其实很相似的，就是跟西藏管治有关。 嗯， 十一世班禅是1989年暴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在睡梦中死了。 嗯， 整个藏区就出现不稳定。 是。 到1995年共产党就决定要做一场大龙凤，就是选西藏的精神领袖转世灵童。 嗯， 十一世达赖，因为十一世班禅，因为达赖讲过就佢指定咗另外一个啦。 嗯， 共产党觉得唔出招唔得啦，即系阿达赖就拣咗曾俊华啦。 嗯， 咁共产党要拣一个出嚟啦。 嗯， 咁就喺大超子搞一场金瓶祭签，就系乾隆嗰阵时定落嘅，就喺一个瓶里边摆三支签，三个灵童候选人，即系胡官啦，一号就系阿赖妈啦，二号曾俊华啦，咁就抽一个出嚟。就宣布呢个是十一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嗯， 就将来成为管治西藏的精神领导了， 嗯， 精神领袖， 嗯， 咁就搞咯，搞下，越搞就越走样，跟住就出蛊惑了，出蛊惑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金瓶里面三支签，其中有支签他用一个布袋装住支签，其中一支签咪垫高啲，塞咗啲棉花在里面， 嗯， 就令到那支签突咗出嚟。咁摸签嗰条友咧，大超子主持就系佢共产党嘅人嚟，咁啊抽出嚟就自然系佢内定咗，奶妈赢咗啦，即系十一世奶妈又赢咗啦，十二世啦，咁你谂下会出现咩问题呢？就系，是，成个西藏嘅嗱，佢哋建制派嚟嘅嗰班，已经系接受咗共产党管治西藏嘅事实，成个西藏嘅僧侣阶层啊都反弹，大反弹，因为个宗教局长。居然在回程由拉萨飞回去北京的时候就 call 了这个青海塔尔寺的主持来告诉他，将刚才那个造假的情况告诉他， 嗯， 懒得意这样，你知不知道这个假的那个金瓶祭签那条人我们一早内定了，这条人很开心，整个西藏大反弹，那共产党做什么方法呢？就是灌浆了，巩固这个转世灵童的支持者，就逼这班建制派就要撑这个新的灵童。 嗯， 我觉得香港是好似的，他现在其实今次的选举是造假的嘛， 嗯， 他内定了的啦，其实是阴定的，根本是， 嗯， 好了，这个假选举他现在就要灌浆工程，灌浆工程我就说有三个方法，一双规张晓明， 嗯， 选前不双规， 选后清 党，选后清党整党，第二拉拢泛民，这个就是 由上一次法蘭回鄉證一路落嚟嘅政策，所以唔係突然出現嘅，我覺得 係 即係話 三六八九找數， 第三六八九找數，六八九先剪除呢個六八九四人幫， 但係佢唔會得咁盡啊！ 四人幫，我覺得 pretty much 已經係 唔係我聽到你呢三樣嘢都好開心，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唔可以三樣都做曬㗎，係嘛？ 嗱，佢一定喺 做一兩樣就夠啦，係嘛？ 我覺得中聯辦喐先喎。 七月一號，習近平嚟之前，我估計中聯辦一定會調走張曉明，王光亞會落嚟。 嗯， 為今次選舉所有核突嘢找數。 係， 所以阿爺永遠係正正確噶嘛。 係啊，永遠正確。 共產黨歷史上點解阿爺嗰支旗永遠正確咧？ 所以佢咪而家 就係阿爺做錯決策之後有人孭噶嘛？ 佢要透過《都市日報》、透過《城報》、 透過《信報》 包裝下自己， 就話習依個唔關 習總係冇陰點嘅。 係啊，唔關 你哋自由選擇嘅。 跟住迫害嗰啲選委係邊個啊？屌咪盧文端啦、啊！ 咪西環 大公民會啊， 咁跟住對付佢咯， 跟住咪漢江市嗰個咩啊張德江團伙咯，喂，所以我就話個劇本寫好曬噶咯，其實問題就係你邊個人去演繹個角色嘅啫喎， 幫緊邊個？有啲咩環境啊？ 未有啊， 仲係喺台上 人頭湧湧喺度， 台上人頭湧湧啫，而家就如果聽緊我哋節目嘅話咧就。基本上咧都系今朝投票到而家咧情呢、這个情况相当平静。 嗱，今日其中一段新闻就话咧，林郑嘅账面咧就系攞到725票，曾俊华未投票之前咧已经唔见咗两票。 系啊， 阿詹个仔同埋阿应双个仔嘛，系咯、 啊。但系有啲人嘅讲法，你会唔会信就系话咧，越讲得大声公开话要投林郑嘅人，可能暗地里真系投咗胡须仔。 如果嗰个所谓 free vote 系真嘅，就会。但是我觉得习总被人 free vote 这个是假新闻来 的。OK。 是其实帮习总 spinning 的。 我都觉得是包装下他。 包装下他。 证明共产党很开明。 共产党始终不可以个个都是衰格，个个都是扑街的嘛，总有好人的嘛。 嗯。 那个好人一定是留给最大粒 的。就是以前就那个叫温家宝嘛，就是那个总理呢。就是你看到中共呢永远都是要找一个，就是你之前就说是 周恩来咯。 周恩来嘛。 但你看六七 你永远都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物的。 如果佢之前冧咗好耐，做咁多衰嘢。 喂，正如当年六四啊，我哋成日都等紧邓小平嘅。 系， 你记唔记得啊？ 呢、這个就系最错误嘅认识。 我哋等紧 老邓睇书，我就话 阿矮邓出嚟咧，就谂住以为佢叫 邓小平，其实就系 停咗佢。 毛泽东咁多年以嚟，由三十年代以嚟， 刀手嘛， 刀手二路元帅，双花红军、 啊。 另外一个系周恩来。 嗯， 但佢永远佢都 create 咗一个 好嘅形象， 道德形象俾你哋。create 一个好人俾你哋，喂大佬残杀三千几万人嘅政党，喺德国叫纳粹， 嗯， 喺中国仲可以执政，点解？佢总有啲方法啩， 嗯， 总有方法咩咧？愚弄你班蚁民咯，系嘛？个党永远最终就系、是，哎呀，我哋错咗啦，仲要屌喺八宝山送别你个遗体嗰阵时，揸住你嘅手。 所以 等你感动到喊、啊， 成报现象咧，其实就已经可以解释噶啦，啲人都仲系觉得，唉，大纪元啊，城报啊，朱 主席放流料啊， 其实唔系放流料， 系 spinning 啊， 系 spinning 啊。到而家《都市日报》加入咧个 spinning 咧，都系讲紧一个信息俾你听，就系话冇啊，嗱，习近平英明噶，佢咧唔关事噶，佢仍然系咧话我冇阴点啊，三个都接受啊，呢啲咁嘅 spinning 咧，跟住之后就好似世良你所讲啦， 嗰啲刀手出嚟， 好简单啦。对付中联办咧，这个一早已经喺佢个 planning 里面，一早喺度噶啦。 咪范太咯，但系佢都唔捞落，人大都冇得捞落。 啊， 卢文端咯，佢都冇得捞落政协咯。 啊，所以咧，你又睇到，咦，唔系、哦，成报有料到嗱、啊，之后会做嘢嘛，咪你又印证翻， 跟住 有料到、啊， 跟住咪喐埋大公姜在中咯、 啊。所以咧， 四人帮 有啲人嘅讲法就系咁，无论大公云汇都系喺老共嘅手旗下。成報都是做 spinning 的一部分、 yes. 都是在我旗下。那你們呢就有一個期望。 同埋好簡單啦。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期望的。因為點解呢成報確實又是喎屌中中中又中㗎喎。 喂成報唔假得晒嘛問題就係話譬如嗰陣時候中幾位又 call 佢啲嘢嘛。就令到即係成日都係俾你一種嘅咁嘅有啲嘢就放俾你然後跟住呢就去即系令到人咧相信你所讲嘅嘢， 所以 得 其实我好耐， 大几元都系咁噶。 十几年前我已经写过噶啦，我话香港嘅一国两制咧就系 A V 政治，永远系打格仔嘅， 嗯， 永远 朦朦胧 朦朦胧胧，其实唔系打真军，但系佢系 spin 你，令到相信你系有权，你系有选择、嗯，其实系冇嘅，我觉得。 喂，上咗台咯，啲人 哦，准备宣布结果啦，系嘛？ 上台咯， 上到监票啫嘛。 上咗台喎。 最主要系因为佢十二点钟就正式。 佢而家睇紧啲 Q 票系嘛？你呢千几友1194系嘛？好似话 1194系啊，1194。 喂，呢班正 不过又话有一个死咗，一个1193后屘话我听讲嘅，我唔 1193。喂，唔会吸个印都吸到乱晒大龙噶系嘛，大佬？ 哦，咁有啲废票。 唔系有白票有废票， 白票就咁抌落去就算啦。 哦、有啲我谂会写我要真普选嗰啲咯。 但系有一级嗰啲应该系吸得好啲噶系嘛？啊，有我要真普选。 系啊，会有人写我要真普选噶，我估。 我不要奶妈咁样嗰啲咩 不要奶咁样。但系就冇乜悬念噶啦，我觉得香港人就其实你睇领大嘅调查咧，虽然胡苏民望去到六成，但系咧亦都有七成人估计奶妈会当选嘅。 但系嗰个扣除咗，大家都唔支持啊，未决定啊，嗰啲未计，应该扣除咗噶啦嘛。 系扣除咗。 嗱，但系咧去到今日咧，我觉得就已经毫无悬念啦，投晒票啦。我就想讲翻一样嘢，即系之前咧，无论我或者系细良都好啦，或者阿土你都好啦，即系。我哋所讲嘅 all in 胡须争啊，诸如此类咧，要打到最后一刻啊，呢一样嘢系好重要嘅。我成日都觉得，我哋要讲一啲嘢嘅时候咧，我哋系尝试去影响噶嘛。如果唔系，真系做呢啲， 如果唔系乜嘅 change 做乜鬼啫？真系吹水， 即系客观分析咩，大哥？ 咁啊变咗黄兴贵噶啦。 唔系，我哋又唔会想尝试 mislead 大家，即系讲一啲咧叫做咧系唔系真实嘅嘢， 或者讲一啲废话、神二马有两个可能性嗰啲，一系入，一系唔入。 咁但係呢去到呢一刻我觉得啦就毫无怨念啦，我哋讲返就话我哋之前所讲嘅 all in 胡须争鼓吹策略投票诸如此类，或者大家唔好放弃啊，用好多嘅方式呢希望呢可以影响个赛果。嗱呢一样嘢就係、是、我就话我哋系当社会运动嚟做讲嘢㗎嘛。 咁事实上我觉得呢坦白讲今次胡须争呢系唔系靠主流媒体传统媒体支持嘅，其实新媒体亦都系靠市民嘅 social media, 咁样呢是去令到他攞到一个咁高嘅名望。 我想补充啊，徐少华， 你开始数咯，开始。 徐少华嘅讲法咧，系确实系嘅。你唔知道原来咧，我同你又系异口同声，冇夹噶。大家喺度孖紧阿胡官嗰时候咧，话佢喺度出嚟戒票咧，公民党有啲僆仔真系咧，将我同你嗰段嘢咧，系掟俾佢啲大佬阿姐听噶。 嗯， 哦。 就我哋大佬，你听下人哋噏下，大佬，因为佢哋孭晒锅嘛，佢提名晒佢啊嘛，又冇人同人哋夹过嘅情况之下，你话叫阿边个嚟做沙包？ 嗯， 人哋话做咩？你睇到而家最终啦， 系咯，冇 嗨晒嘢。 大佬，琴日仲喺度孖泛民， 唔系咯， 仲喺度孖紧泛民啊！琴日话咩话？一连讲嗰四字成语讲好多次， 自取其辱 ， 啊， 喺度 loop 咯，喺度。大佬，我就系话，所以一睇就知噶啦，我就唔好你唔好讲。 如果我回应佢。呢、这个反转猪肚就系屎！ 你当日点样投票啊？ 咪咯，我都话啦，佢系赌白头片噶嘛？呢条友，大佬 赌白头片，赌手指 啊！我哋三条友都可以上去辩论噶，叫嗰180票其实可以俾我哋话晒。 可以噶，唔系我 肯定表现好过佢先，起码唔会瞌眼瞓先啦。屌我哋，起码饮两罐红牛。 佢第二次系 OK 嘅，第二次 我好啲啦。 坦白讲嗱，我问过马丁啊，马丁话如果我企喺台上边，我表现会好过胡官。咁事实上系 啊。即系讲你定马丁啊？ 唔系，即系以咁上下年纪嘅人嚟讲啊， 系、 哦、即系如果企喺上边嗰个系马丁啊，企喺胡官嗰个位啊， 马丁我估都会差啲噶啦，因为佢真系话晒都七廿几岁， 慢必啊开始啊， 系啊，你转唔到啊，老同埋，因为你嗰个节奏系好快噶嘛、 嗯， 突然之间到你记唔记得我哋第一次做评论嘅时候， 跟住阿胡官啊，突然间、啊、 总结啊。都慢三秒先开波啊，大佬三秒几耐啊， 好似就嚟晕低咁啊， 嗯。 所以我觉得胡官就是笑片嚟嘅、 啊，我亦都想讲， 去到今日咧，佢嘅下场咧，我觉得亦都唔会喺香港嘅政治或者历史上面留低任何嘅足迹。 如果我反而觉得佢中间有弃选啫， 嗱系啦， 咁就唔同啦。唔系呢一个啊，真系好平情。我都讲过，我喺我个 Facebook Live 都讲，我话你点样先为之赢？嗱，而家我都胡须争系赢咗嘅，即系唔系话赢特首啊？你要你喺个 赢民心， 赢民心啊嘛。 How do people remember you？ 即系 历史留名啊嘛。 系啊。你谂下，如果胡官我真系为你好，我劝你嗰阵时弃选嘅时候咧，你嗰个成个历史嘅评价就唔同咗。 不过一定唔会，啊、即系嗱，我 证明佢出嚟参选， 冇错， 唔系为 我知你想讲咩嘅啦， 咪咯，佢一冇得弃嘅， 佢为 gender 冇得弃噶， 人哋叫你 做，你当佢你 喂曹少华，我俾一张单你， 嗯， 喂，你一定要跟我呢个单嘅 description 去俾货我嘅大哥， 即系你去淘宝去买一样嘢。喂，而家淘宝都要写晒噶啦，我要买樽酒，佢几多年份乜乜乜， 仲要 check 埋个物流几多点送到俾你嘅，真系淘宝嘅服务都已经系咁啦，政治淘宝唔使，有晒 deliverable 噶。 佢最大镬系乜嘢咧？证明咧，李柱明同埋肥佬礼有啲用，佢一局咧两条友。分别讲啊嘛， 系啊， 前后讲啊嘛。李柱明先讲，冇理由自制个陷阱俾人戒票嘅。跟住肥佬礼亲自上马喺《苹果日报》写篇文，咪死晒咯！即刻成个泛民宣布就话 all in 胡须仔啊嘛。 跟住最好笑就系 defend 啊胡官嗰、那个 边个啊？ 咪左部。咁所以我就话咧，嗱，亦都系工联会，记唔记得啊？黄国健见阿胡官喺肥佬礼嚼完佢之后，就话工联会都会考虑支持阿胡国兴。 唔系，所以我话老共咧，有时咧有啲都塌塌地翘嘅。如果我系老共咧，就分一啲嗰阵时话港九区议会啊、工联会啲提名咧，俾胡官咧。第一封咗个口实，你胡苏仔话我系唯一个候选人攞到建制同泛民嘅飞，唔系噃 ？No。 胡官都攞到喎、 啊，咁又要睇下个 job description 系乜嘢啦。 哦、啊，咁啊系。 如果个 job description 系你要有咁多攞咁多泛民选委喺三百家里面嘅票， 咁但系俾啲垫底你得唔得啊，大佬？等你好讲。 咁你又高估咗黑帮嘅对政治选举嘅操控程度喎？你睇下杜琪峰嘅电影，你就知噶咯。佢哋都系好粗糙嘅啫。 O K， 系啊，佢冇谂到咁先进嘅。 唔系我事后谂咋，我都 知嗱，我明白到嘅啫。我俾十票你垫底费， 系咯， 咁你就可以吸到五廿票翻嚟。 喂，起码我闹唔到你，就系赌白头片啊嘛。你攞晒我哋180走去戒票， 所以我就话啲人唔明嘅，嗰、那个可以系阿 Lens 啊，可以系你，可以系我噶。 唔系我辩论一定叻过佢， 同埋 你睇我过去咁， 我斗个正光出嚟，肯定好过佢添啦。 咪咯， 系咪先？咁就要支持嘅啦。喂，大佬，呢、這个世界唔系咁噶，系嘛？ 喂，如果我哋去选，我真系辩论嘅就同你辩论下呢个全民退保啊，辩论下回购领回啊，辩论下即系中港关系、中港矛盾啊，讲下呢个港独啊，本土嗰啲嘢。 碌紧， 但系我都会好似徐少华咁讲，就话喂，到时你唔好投我啦、 啊。 喂，呢一场系对抗共产党嘅一个 say no 嘅行动嚟噶嘛，大哥，你胡官喺度搞咩啊，大佬？喂，佢唔系吸唔到票噶，所以我话佢一定高过两个 digit 噶。细、 啊、 良，我估你估错啊，因为有啲友系借佢嚟作为道德， 所以我就 话方法嚟噶嘛。 呢、這个有三个，我哋头先开嗰三个盘咧，其实都系三个指数嚟嘅，我觉得 系嘛。 第一个指数呢就是看泛民有几交。泛民有几交呢就是看胡官攞到几多票。 嗯。 第一样。第二样亦都睇下呢个唐莹有几扑街，就是睇下曾俊华攞到几多票。 嗯。 第三样睇共产党有几强势，就睇奶妈攞到几多票。 喂，但我啱啱醒起、你漏咗一条问题。有几多系投白票同埋废票。我觉得呢个都是重要指标嚟嘅喎，睇有几多人几交 票都有， 白票嗱，头先讲啦，就 十票到啦。 我估啊， 我估有二三十， 二三十啊， 我估二三十。 长万，长万罗 刘啊， 罗珠， 罗咩刘珠啊， 罗珠，长万刘罗珠啦， 仲有个陈泽， 陈泽涛就做社福界咯， 邵家臻， 系胶樽，系啊， 仲有胶樽， 胶樽本来上我哋节目嗰阵时又应承又话咩噶。咁呢就胡苏就冇上台喎、 啊。 好奇怪喎、 啊、 大家见到啦。 佢有佢有助手。 有上。 佢老婆呢个咪佢老婆。 李淑仪。 啊李淑仪呢 上。Sandra Lee。 咦係喎。 胡官本人喺度啦，见到胡官。胡官隔离嗰个就係呢个奶妈嘅竞选办嘅应该係。 我剛才漏咗一样嘢补充呢，就我见到佢哋啲即係选委行入去嘅时候呢，咁佢咪有两班人喺度准备同啲选委握下手嘅、 啊。 我觉得啲友呢对有胡苏仔几热情喎。 冇所谓嘅，攞下分啫。 就係、是、因为 人气啫。 就係、是、因为我唔投你，所以我先更加大力同你握手同埋笑容满面啦、啊。 係啊。 即係我嘅感觉就係、 是。咦点解有声嘅， 你开咗机呀， 开咗部 机呢度。唔係我一直觉得原来呢度开声。呢度开声。 我就话啦，大家如果下一届政府啊。嘅官员始终沉啦，大家见到有呢个立法会秘书长 Pauline 吴文华就企喺上面点票啦，吴文华隔离就有一个高佬叫做李律人，就唔系叫做李呃人，咁呢两个咧都成全有机会入閣噶啦。 喂，我哋使乜休息一阵先啊，细啦，因为横掂而家点紧票，我哋都可以谂下一间有咩噏可以。 好啊， 好啊，睇下我哋能唔能够过三关啦。 好啊，转头翻嚟。

选举赢家，除了真的赢到个位的林郑之外，仲有边啲人系赢家咧？ 真系视乎咧你赢嗰个定义。如果你有林郑系叫赢家嘅话， 表面系赢， 表面赢啦，即系佢 攞到个位 咧。即系如果宣布，如果真系佢做特首咧，佢赢咗个特首位翻嚟咯。 但系佢同时 咁，但系佢三低特首之后，佢以后依五年咧， 好难挨， 好难挨。我唔知挨埋到五年，嗱都系唔知挨埋到五年，就要睇下佢做法啦。即系话睇下佢有冇嗰个政治手腕啊。嗱，因为头先所讲嘅阿细良所讲。佢唔適合做特首咧，其實同佢嘅性格有關。 咁啊，共黨會幫佢灌漿嘅， 會幫佢灌漿啦。咁個灌漿工程 個地基打地基鞏固工程咯。 越係顯現嘅話咧，亦都係嗰個嘅今次 越弱勢咧，佢會 越弱勢啦。 係啊，因為嗰幾條柱，大家行過都見到幾條柱頂住佢嘅，咁咪覺得佢冇用咯。 我覺得佢係跛跛地腳鴨嘅，因為你三低特首嘅時候咧，其實老實講，俾你做都好啦，你都唔知點搞啊。 嗯。 当然你话其实低位有个好处，唯一谂到嘅就系你可以弹翻起啊嘛。 喂，呢个就系顶我头先睇啦，李鹏讲喺度讲嘅，真系我觉得系戆居。 唯一嘅理由嘅啫， 戆居嘅逻辑，你点会特登揾个低民望嘅特首，就为咗唔想跌一个民望？ 啊， 你倒果为因咪又系，系嘛？ 嗱，我唯一谂到呢样嘢嘅啫， 揾阿冯伟光做啦咁。 系啦，如果系咁就冯伟光做啊，张志刚同埋邵善波得噶。 唔系，我估佢个谂法就系点咧？其实而家所谓廿几30%，林郑月娥嘅民望咧，其实系爷噶嘛。 同埋阿土，我话俾你听啦， 佢再攞李鹏讲嘅道理，或者我啱都撞正嘅就系佢嘅道理就系点咧？再上嗰啲就系佢。攞泛民嗰啲支持者㗎啦，浅蓝啊，浅黄嗰啲支持者㗎啦。 所以我就话你灌漿工程有冇效果啦。 嗯。 我觉得。第二系咩呢，就係话如果佢嘅民望其实同阿陆叔讲股票呢系唔同嘅。其实冇低位支持嘅，喺政治上亦都冇低位反弹嘅。系只会一路插落去。 嗯。 同埋长期喺低位嘅。啊 ,689 咪囉。你咪689点会从来有反弹过咩？ 仲有啊！我话今次林郑咧，除咗三低之外咧，佢系一个未上场就已经孭咗好多 case 喺身啦。 系啊， 你包括仲有啊，你有条尾巴 西九故宫 公署，廉政公署喺西九故宫而家查紧严 迅 奇， 系啊。 喂，呢啲嘢你系要处理，如果你处理失当嘅话咧，系再进一步插落去。 因为佢其实689所有嘅负面因素，佢已经孭晒上身， 孭晒， 即系话当年令到689民望插水嘅，第一西环治港，佢个色彩仲重，仲重， 佢 call 得仲紧要。 佢听日未必会去西环借票，亦都唔敢，我觉得，亦都中央叫佢唔好去，亦都要勒令张晓明收声，我估。所以咧系唔做，不过嗰个印象已经建立咗啦嘛。在选举过程里面已经建立了嘛。第二他 command 到什么人，我就说你在台上站在这里帮他看点票的那棚人，一件高佬叫做李律人，那条友实际上是一条蛊惑仔，原本就答应了庄曾竞选办，见到奶妈那边形势好就过底，仲衰过田北俊，就是这些人了。那你想想这些人上到去，他又何来有政治能量呢？第二他的政治团体叫做三十会，大佬是30年前30岁的人， 又未至于，咁咪37啫，15年前， 15年前嘅三十会，嗰阵时三字头，我当你唔系三十啦，35 咯， 三嗱，嗰阵时30就而家45，如果嗰阵时38咧， 系， 喂大佬5秒几噶啦，已经系 大过我，大过我。 第二呢班人亦都冇政治能量，坦白讲，喺信报有个 column 写下嘢，叫做有政治能量咩？屌咁沈旭辉做特首啦，如果係咁係咪国际关系专家。 但我总嘅评论嘅嚟讲呢，我都会觉得呢，你喺香港嘅政治格局里面呢，你只有跌嘅啫，民望。因为点解呢，其实你係控制唔到个立法会㗎嘛。你嘅特首同埋你上面有阿爺係落柯特指挥㗎嘛。 你讲嘛，灌漿工程就睇下佢可唔可以拉拢到泛民，然后提升佢民望，攞返浅蓝同浅黄。咁就变咗喺三成基本盘、四成左派基本盘之外再 plus， 咁就去返50%㗎嘛。 嗯。 我觉得唔得。第一个原因你问我。 泛民唔睬你。 我问胡志伟，好简单嘅啫。 唔会呀、啊。第一而家唔敢睬。 加入政府嘅人可唔可以保留党籍。 嗯。 如果唔系嘅话，即係话冇捆绑作用嘅话，嗰、那个系另一个张炳良。或者另一个狄志远。 我都话啦，我嗰时候。 佢会切割得更快呀、 啊。即係话而家呢个情况就等于萧芳芳嘛。 即系话咩咧？你林郑黐埋去会累死萧芳， 嬲嬲上鼻咯，就系 嬲嬲上鼻噶嘛。咁即系话咧，你泛民咧而家呢个时候，你任何人黐埋去当选嘅林郑身边咧， 睇下先啊， 都只会咧废咗嗰个人嘅武功啊嘛。 啱啱我想睇下林郑个样子，你又啱开个涡轮，我想遮一遮，你遮一遮佢， 仲未得，仲喺度点得？ 咁另外咧，嗱，你话即系赢定输咧，就要视乎咧林郑咧喺做依几年嘅特首咧，究竟咧，即系我觉得，我惊佢会 脚痛下台， 一系咧就一系有病，真系有病，因为点解咧？嗱，顶 唔顺， 顶唔顺啊！喂，你日日翻工咁样样， 日日俾人屌， 日日俾人闹，你 林病，除非你咧就好似阿六八九咁样，有阿士宝家政，即系基本上闹佢，佢开心嘅。 咁如果系咁， 即系除非系咁， 我建议佢做一样嘢，请翻冯伟光留喺度，真系噶，就转移个焦点去闹佢。 啊，嗱，又做另外一样嘢，以佢嗰个性格，如果嘢嘢咧，阿爷叫佢做嘢， 佢做到做。 唔系，我嘅意思唔系，佢反而咧有啲嘢，因为佢系一个有主见嘅人， 吞咗张单啊， 吓，佢未必会做得开心。我嘅意思，所以咧 系，我觉得佢呢种人咧系会做多过阿爷俾佢个 specification。 嗰个就六八九，我觉得会系， 佢都系，佢都系做到足嘅人。高突花添，所以佢一定会出事。 西九故宫就系 嘅， 系啊，西九故宫 边个话叫你用咁嘅方式啫？ 系啊， 跟住佢就嘘声就啊，因为我密不透风，仲要 咁。我觉得佢有两样嘢嘅可能，一就真系咧做唔满五年，即系个民望真系一路咁差。其实咧要升真系好难嘅，老实咁讲，即系咧我反而觉得你俾胡苏曾做咗落去咧，佢就会跌啦。即系正而家， 所以 佢所讲嘅衰功嚟咩？ 胡苏攞唔到个位，其实佢系赢家嚟。 咪赢咯！而家你讲，如果你嗱， 永远再入史册， 永远。如果你阿胡苏曾咧，嗱，我睇下你埋睇埋你嗰、那个，即系而家胜败啦。如果系胜就胜选宣言，如果败就败选宣言， 都几难啊！大 家 OK， 咁就睇下你点样去 interpret 呢件事，点样去即系讲你嘅之后。 令我回忆起呢、這个我八十年代张国荣同谭咏麟嘅斗争 啊！ 每一次劲歌金曲颁奖礼，最佳男歌手都系谭咏麟，大家都邓张国荣唔抵， 系啦。 结果最后尾，我谂啊，到今日，大家望翻转头，最怀念嘅其实系张国荣， 因为佢死咗啫。 唔系，我觉得唔系， 即系正如胡须仔，因为佢 胡须仔未死， 唔系当选唔到，就你永远觉得呢一个一个传奇啊嘛。 嗱，佢当选唔到， 仲有 个 盼佢 系真系有嗰个智慧，我相信佢有嘅，就系唔好舐头先所讲嘅嗰啲。崩上，唔好 千祈唔好， 千祈唔好做嗰啲嘢。 我觉得呢个人嘅性格系唔会，佢真系退休嘅。我觉得佢似系退休，佢都唔会好似陈太咁，即系走出嚟呱呱嘈，佢都未必会。 嗱呱呱嘈都对佢嚟讲都一个挑战嚟噶。 佢应该唔会 呱呱下嘈嘅话咧，随时 以佢嘅性格似系一个即系 hea 嘅人咧。即系其实我觉得 hea 唔系一个坏人，一个领导人。喂，最好你 hea 啊。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我哋睇美国总统咧，其中一个列根咧。佢系真系中午先起身嗰啲人嚟噶，吓、每日就做四五个钟嘅咋，因为 你越做得多嘢，会越出事啊。因为 最勤力嗰个就是 Jimmy Carter 重要嘅 卡特总统咯。 其实咧，你 hea 字咧系 negative， 其实你可以话咧，阿胡苏真唔系 hea 人，而系咩咧？佢会系有智慧，所谓 work smart 啊，就系话咩咧？就系、是、做啲重要嘅嘢。 系。 喂，唔系太重要嘅，唔交俾下低做。 系啦，你咁多都冇用噶，都解决唔到问题噶，大佬。 而且个 efficiency 成日咧都系。即系喺你嗰度 stuck 咗喺你嗰度啊嘛！ 咁嗱，而家见到就将啲选票放喺一个一二三嘅一个箱嗰度啦。头先就 哇，我见到好多二 已经分好啦。嗱，而家我哋目测咧喺现场目测咧，就嗰几位女士咧都系喺度， 都系二多， 全部放喺二。嗱，我未见过放喺三吓，我而家仲有机会 有啲一， 我条 Q 有机会赢啊！我见到三就一票都未有， 系多 三系一票都未有嘅而家。 一都有啲喎， 一系有，一系有， 都系譬如两张二啊， 主要系二主要系二，唔止啊，而家连续四五张都系二 啊，唔系我睇中间呢个好似好啲喎一， 嗱你是但抽一个嚟睇，我睇第一个，你睇第二个，你睇第三个啊， 好啊， 啊二， 嗱我睇长头发嗰位姐姐嗱都系 二， 二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二二。 咦一二有力一拼咁喎，仲好似 二 冇啦， 二 比一嘅比例。 喂，我呢用我睇嗰个成五六张系二。 嗱，我而家目测就系我最大机会中嗰条 Q 系阿胡官啦。 啊， 我仲未见到有人摆三。 你系咩单位数啊嘛？ 系我话单位数， 我都系。你话两位数啊？ 佢话两位数啊？ 我话我见到起码四五张二，先至偶然一张一。 系 偶然一张一。 其实是如果现在看他们这样摆法已经知道个赛果了，知道了。 咁就唔止七百添，咁啊咁啊走势 七百二十几啦，我估系啦。而家嗱睇到啦，胡官系三，奶妈系115票，胡苏系61票，奶妈领先胡苏一倍。嗱，我而家最重要就系胡官啦，胡官三究竟有冇能力去到突破到去九咧？如果系，我死啦！呢啲叫做苦中作乐啊，大家系咪先？横掂头嗰两件都冇悬念啦，就唯有估下第三件啦。 因为唔系太差喎，胡苏仔。 嗱，胡苏已经上到75， 二比一个比例嘅啫。 二比一比例，二比一比例，而家突击睇下啦。 唔系我而家咧，我真系咧，其实我期望咧，其实做呢个节目之前咧，我都唔， 咦唔系喎，胡苏边紧上去个82咯，已经系。 我唔期望胡苏赢，我期望佢可以 高票落败。 落败， 我都系咁谂。 我期望佢高票。 嗱，我解释点解咧？我哋做咁耐嘢，大家以为我哋因为同胡苏有私人关系，乜都错。 屌，我真系唔识佢。 有啲人仲唱我话翻去做官更加错。我在加拿大都公开讲过是不会。我只是告诉你，如果削弱了共产党的支持的特首的民望，这个对香港是应该要这样做的。你不应该给一个中央 handpick 的特首，这个有些左部讲得啱的，是不是中央支持你就反对？是。如果从民间角度来讲，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反对派的电台，就是这么简单。我为什么要撑你奶妈？就算奶妈有十样东西做得好都好，我都要剔你最不好的东西出来。这个就是如果你攞埋嗰个民望，你又攞埋共产党嗰张单嚟做，咁就玩完㗎喇 喎。所以我 本来，所以我就话理性上呢，胡官如果系胡苏当选，我哋好大镬嘅。我哋会被捆绑埋背负啊胡苏嗰啲嗰啲咁嘅嘢。 罪责嘛。 係呀、 啊。即系长毛嘅讲法嚟㗎咋嘛。 唔系我喂，你记唔记得我喺节目嗰度讲过㗎啦，我话嗱你预计呀，我话预计呀咩呀，就话啊！如果真系胡苏当选咗之后咧， 诶、欸、嗱，胡官就已经上到五啦。喂，大佬，而家好危险， 你输俾我噶啦呢个估计。 你觉得佢有十啊？ 我知道有班左交啊嘛喺度玩嘛。 嗱，你觉得嗰班人最终会白票定俾胡官啊？ 又白票又俾胡官， 我觉得未必， 系咪？喂，你系共产党啊，负责嚟统战你嗰、那个。 都要弹啲票俾佢啊！ 投下胡官啦，你咁有原则咯、啊，你又反对廿三 立法，说服佢 系啦。喂，总有啲方法去说你。 喂，可以嘅，可以嘅，有个说法嘅。喂，话晒 睇 now 啊，零一冇嗰个三个票箱嗰个坑噶 ，now 有噶 ，now 有啊， 系 啊, 啊，你睇睇 坑紧嗰三个票箱噶，系啊， 因为佢目测啊，根据目测嚟估票数啊， 系啊，佢系用数紧嘅喺度，同我哋一样噶。 唔系我嘅睇法咧，同你近似。点解撑胡苏呢？就系、是、你同 哎呀大镬，胡官上到八添， 系同共产党抗争嘅一个手段。 嗱，而家就嚟接近当选啦，奶妈已经系四五六啦，而家去到奶妈四五六啦，四六一啦，而家 二一四胡苏仔， 而家胡苏 系输啦，细良你九啊，肯去到 九咋，未输啊！嗱、啊，你唔好咁快啊， 最后一刻， 你唔好咁快啊，我哋坚持到最后一刻噶、啊，其实 唔啦，你加埋嗰几票，喂，仲有几百票未开。佢攞唔到十，随时十五添啊！咁搞法， 你唔好咁托大啊！嗱，呢个世事就系咁样啊，做物弄人啊，真系狗嘅就可能。好啦，嗱，而家504啦，而家嗱胡奶妈就504，胡苏咧就去到 511， 胡苏就232，究竟胡苏能唔能够过到350咧？ 我觉得佢， 我觉得有机会啦， 300-400， 我觉得有机会过到350， 三百尾400到咧。 哎呀，输咗啦， 输咗，一 Q 断咗，有一 Q 断咗啦。 剩下三分， 唉，熄咗个声先。 约数 五三四，而家543啦，已经嗱，仲有57票，555啊，三个五啦， 冇悬念啦， 冇悬念啦，奶妈会唔会666当选咧？ 七百几啦，起码都七百几噶啦。 而家开咗800票， 喂嗱，讲翻啦，嗱，你仲有得开啦，你赢咗啦，一条 Q，OK。咁咧就仲有咧，我哋话边个赢边个输啊嘛，头先讲啦，奶妈赢定输就 睇下你胡官系输噶， 你十四啦，大官啦， 13、 14啦， 嗱，胡官咧 赢咗， 赢咗咩咧？ 哦，有着数嘅，我觉得。 啊，你呢、這个你讲啦，我唔敢讲啦，但系头先我哋之前嗰环节都系讲啦，嗱，头先我话 627 呢一个 赢啦， 赢啦。 啊！诶，赢咗 啦，已经赢咗啦，已经系大家 赢咗啦， 毫无悬念底下，奶妈竟然冇笑容啊！大家见到佢当佢超过600票嗰阵时咧， 都系面如死灰， 都系面如死灰。隔篱嗰个陈志思咧，亦都好似 太夹，佢已经 好似家属谢礼咁样，咁就现场有一啲 呢个奶粉喺度拍掌，咁但系大部分嘅人系冇拍掌嘅，大部分嘅人冇拍掌。 307312， 好啦，而家去到三几啦，而家嗱，睇下胡叔过唔过到350啦，我觉得呢个 而家我哋希望佢即系叫 四百啦，我希望佢大佬， 希望嘅所谓咁样用高票落败咧，都叫做咩咧？ 有个交代， 有个交代。系啦， 有个交代， 唔算叫输噶啦，咁就。 但会唔会胡须加埋胡官过600咧？冇可能啦，而家 冇， 因为奶妈已经攞到640几啦嘛，而家 690几啊，你嗰个慢少少啊，六百九 啦，已经去到 695啦， 六九五， 两695咧，咁啊随时过700啦，咁就 会啦，会 一定过700， 一定过七百， 问题过唔过800嘅啫， 700啦， 我就话750啦， 750啦， 761。 嗯， 究竟会唔会破800呢？哇，咁就好犀利咯，证明共产党嘅机器真系， 起码多个689 啦，347啦，胡苏争，349啦， 应该过350啦，胡苏 350啦，过最好400啦，我话，不过应该过唔到啦，如果系咁， 有咩手好拍咧？ 应该过唔到400啦，咁就佢都已经751，我跟住我哋呢度就 我就觉得胡苏就应该够400嘅。唔止啊，细良，你睇下 21 添啊！ 哇，证明呢个交人指数相当之多，我觉得 系咪？ 等我写低呢个票数先， 未到最后，仲数，数完啦，数完啦。不过咧，呢个系 Now TV 嘅数， 自己坑嘅啫， 自己坑。 嗱，所以嗰日咧，阿淡同我做节目嗰时候咧，佢就话800，我就话700几， 752， 600几尾，709。跟住我就话胡须仔咧系300几到400， 嗱咁即系话咧，我头先估计咧就系 all in 326咧走咗21票啦，我当佢，我估胡官嗰21票都系嚟自300加嘅，咁即系话咧投俾阿胡须嘅咧就系即系泛民里边咧 300到 300松咯， 就大约305 啊， 305 加啦喂，363 减30， 有几多票白票或者废票先？我头先估230，睇有冇先。 363减305，咁就冇啦，即系话片少咧，亦都实践咗个诺言。 764加21， 过400， 11400有九，仲有50票啊！ 1194 啊嘛，应该 93194啊，大佬， 1193死咗嘛？1194啊，我听讲啫， 46啦，30-40啦，唉。 嗱咁，如果胡苏过400嘅话咧，其实 冇得过四百啦， 短少就交货噶啦，我觉得 冇四百啦，冇四百啦，而家 cross check 嗰啲数噶啦，已经。 哇！揸住嗰个大妈揸住支红色五星旗，嗰几个大妈咩人嚟噶？喂， 即系胡须仔咧，基本上咧，你当300 plus 里 嗱，我话俾你听啊， 大概有300度。 如果你系 其实真系走票咧，田北俊冇讲错啦，50到100啊嘛， 系啊， 咪咁上下咯 ，deliver 都50俾你噶啦， 50咯， 系咪？佢所以佢嗰阵时候最关键系咩咧？即系李嘉诚业绩大活，如果再走埋嗰啲咧，就真系有一晚啦，嗰百零飞，是不是有白飞嘛？李嘉诚 80，有些人说80， 是不是 李嘉诚可以控制的就80票到。 如果你走80，即是他少个得680到而已，奶妈。 我自己觉得李嘉诚 好了，我们就大家见到了，现在764票当选是吧？Final 啦，呢个系嘛？ 差唔多噶啦，而家凭目测，我谂即系上下都唔会睇错。 而家你睇到佢喺度数紧，嗱，而家数紧。 Cross check 啫 ，cross check 啫，吓复检啲选票啫。 咪啊，咁讲咯，嗱，香港嗰啲浅蓝嘅选民，你知道啦，嗱，而家咁啊，李慧琼又喺度讲嘢啦，你喺嚟紧嗰啲嘅选举咧，你系清楚咯。呢啲民建联啊、工联会啊，啲全部都系逆民意而行咯， 同埋工商界 啊， 我觉得呢个系票债票偿就唔应该揾长毛先，我觉得 啊， 票债票偿先揾呢啲嗱唐型嘅人 啊。 如果你有细路读紧林大辉中学嘅，或者你帮衬紧 K 宝嘅，吴光正系最衰嘅，琴日出嚟讲 啊， 佢就话呢啲民意，屌冇意思啊，系嘛，你唔使讲，好似李嘉诚咁，系嘛，佢咪唔讲咯，点解你要扯到咁尽呢？你明知你是要 to the line 要跟共产党出卖香港人的，你咪唔出声咯？你见到李氏父子咪唔出声咯？你见到唐英年今日佢点会咁样去踩胡须嘅咧？所以我就话有啲人系特别贱嗰啲咧，其实系要票债票偿，我觉得，因为嗰啲人全部喺香港咧，其实都有各种各样嘅生意，唔系冇生意喺度嘅， 咁所以我就话咧，呢个大家要即系睇清楚，我觉得。 哇，七七一票、啊，有人话系七百七十一票 ，final。 啊、林郑 如果李嘉诚嗰啲票走咧，而家我以 now 嗰个目测为准啦，佢一走八十咧，得翻六百八十四，即系少过六百九，似噶，你再胡须仔咧，如果你话佢而家363喺 now 嗰个嘅目测，你加翻廿一就384，再加八十就464，咁你再林郑跌到六百几，其实就系来回五十飞到六十飞度啫嘛，即系唔投你投佢嗰只啊 ，back to back 啊，我哋嘅所谓嘅，其实有一掹嘅，所以老共其实喺整个过程里面都系喺度夹紧呢个即系 工商界咯， 工商界噶嘛， 行咯，我就话 佢真系会太 Q， 佢点解咁紧张？ 就系、是、因为梁振英太 Q 嘛， 系、 就系、是、因为唐营 A、B、C， 如果佢哋只要团结嘅话，佢哋系做到王噶，真系噶。 但系佢俾阿爷夹得太紧要啦，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阿爷唔系夹，阿爷系同佢做雕嘅、你记住嗰啲 一定系雕咗呢、个梗系啦， 因为真系攞把刀扛住你咩？ 咁你 傻啦， 唔扛你冇用啊嘛， 冇用噶， 梗系俾啲傻你啦，大佬系咪？ 咁、所以我就话奶妈要找嘅数相当多嘅，所以奶妈系输家，你明我？唔单止输民望，唔单止我相信佢个家庭都会输埋，因为咧佢嘅屋企人系顶唔住呢啲咁嘅嘢嘅，以佢哋一个咁。平凡的屋企的家庭背景咧，佢老公系顶唔住呢啲咁嘅嘢。而家 just the beginning、 所以大家咧头先讲啦，即系话你睇得出噶啦。而家咧嗰个票数话紧俾你听一个好清楚嘅信息啦，就系、成班唐营啊、工商界啊。嗱、我哋唔好讲民建联同工联会嗰啲，根本系我哋话奴才票 嗰啲就铁票部队嚟啦。 咁、你而家睇到咧呢、个嘅林郑月娥做咗特首之后咧，就有好多嘢就要分猪肉噶啦。即系呢个系事前倾好噶啦，中共会帮佢事前倾好噶啦，系一个咁嘅政府。好啦，咁所以咧。而家咧，我覺得香港市民咧就應該係睇，就係話所謂頭先我哋所講噶啦，有人就攞咗利益噶啦。咁你而家點樣對依啲咁嘅利益團體咧？已經攞利益嘅團體咧，你嚟緊個區議會、立法會補選，呢個立法會選舉，你係會點樣做咧？你嗰票應該投俾邊個？ 同埋，我覺得最嗱，你問我，我對 呢一個李慧瓊真係， 我對工聯會、民建聯冇期望。但你话嗰啲理律人啊、三十会啊，系一个咁低民望，而你标榜你自己系专业精英，喺国际城市里面做金融嘅人咧，做法律嘅人，而如果你哋咁样加入政府咧，我觉得呢个行为咧系要惩罚嘅，我觉得。Name and shame， 就系你要令到呢个政府系冇办法去揾到一啲有政治能量嘅人。嗱，而家奶妈，我觉得已经系冇咁嘅能量，佢曾几何时系有嘅。就算你而家问我，就算我话黏蔡海伟都好啦，我都会建议你谂清楚。就算黄英奇听紧我哋节目，我都叫你谂清楚。如果奶妈叫你入去，你觉得你有机会帮到呢个政府做嘢咩？ 冇料到噶啦，冇料到，你入 已经玩完啦，跛脚鸭已经系过去式嚟嘅，你知唔知啊？喺个民调出嚟，奶妈俾阿胡苏打到三成嘅拉开个民望。我都话啦。我自己都是估计两成的嘛，六四之比我一路都是估。 超额完成啊， 结果是超额完成，而你一个咁弱势的政府上台，是吗？你点搞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不可以清剿这个梁粉呢？你可不可以清剿这个西环呢？你何来能量可言呢？就算你想做，除非我就话了，除非共产党帮你。 共产党自己， 好啦，共产党帮你灌浆。你就睇到呢个政府原来后边 弱到好紧， 系一个二皇帝嘅傀儡政府。咁你就仲大碌。我相信而家好多香港人已经系对佢成个领导嘅政府已经有咁嘅形象喺度。我都话啦，现场你头先捞影出嚟嗰几条大妈喺度挥舞五星，喂，呢啲场面系不能出现嘅。点解啊？因为外国通讯社就会影住嗰张相。 唔系啊，仲好笑喺门口 咧。你仲惨过见啊彭清华喺选完之后， 你知唔知？ 跟住门口仲有一大扎嗰啲咩 同乡会啊， 同乡会，你谂下又上晒身。你谂下香港市民睇到嗰个场面， 今日咪有个咩广东咩社团喺嗰度， 系啊，成班啊，唉， 如果我系肥佬，嚟就打电话俾肥佬先。记住指挥呢个苹果日报嘅头版就影住嗰啲五星旗嘅大妈 啊！ 你唔使去探中联办啦，即日已经玩完啦。所以我就话呢啲嘢咧系永远咧系冇得救嘅，因为嗰啲人系会上佢身嘅。嗰啲极左嘅势力，嗰啲攞紧维稳费。 那些外字头同乡会统战部下面新界黑帮。 是啊。 哪一个支持梁振英那些不想上赖妈身呢？ 不止七只鬼了他。 点止啊 他真的不止七只鬼。 嗱，我举例，我想问你。 所以呢，你看到他的样子，你估到他现在最多的目测估计是七七一嘛。其实他没什么开心的样子。因为为什么他们真的估以为八百的嘛。真的估以为八百的。而家得翻771就最多都系，你点样顶到八百？ 喂，如果真系七七一都好笑，七七下，真系 七到加零一啊！ 啊，佢同个七字好有缘喎，即系嗱，梗肯定系即系，如果八字好好多啦， 那梗系啦。 而家两条七，如果真系两条七嘅话，嗱，就算佢后面嗰个唔系一咧，可能系七七九添。 嗯， 再加多几票就七七九 喎。喂，同埋佢都危险嘅，佢攞提名嘅时候。579后来顶埋去580，其实你再将而家话771减580系多几多 少？系啊，還 有其实有啲票其实数得到系走咗 嘅。当时 reserve 咗嗰啲工联会 百几噶嘛， 港九区议会咧， 丁玉珠嗰度都百几票啊，港九区议会都 嗰度起码百五飞啦，系咪？嗱，你加一加啦，又再嚟玩下呢个数字游戏。 嗱，我哋而家睇到就 580加 陳志思嘅表情，陳志思嘅表情好似敗選咁啊！如果你熄咗條聲咧，你睇睇奶媽同陳志思個樣咧， 佢真係好，佢真 我諗薯粉開心到爆啊！如果一早起身個電視機未開聲， 頭先我話 淨係睇畫面， 自己贏咗。 你580加頭先你話嗰啲的系部隊，嗰大概85飛到。其实得730啫嘛，佢而家 吹大鸡都系得加咗廿几票， 冇错啦。 嗯， 其实边个投佢嗰啲已经系全部系呼之欲出啦。 嗯， 仲有你局薯片嗰扎提名佢嘅人走飞咧，学你头先话斋姓胡应湘个仔咧， 嗯， 同埋嗰个 尖个仔咯， 唔系咧，嗰啲走咗噶咯。 嗯， 你都系走，顶多系多20-30飞。800都唔到。 如果你咁讲呢， 800唔到。 我觉得田北俊冇交晒功课。嗱，你睇下，如果 301啦，你当泛民俾咗 300松啦 ,301 啦当。 因为 有跟住佢自己本身有30几票，本来提名票建制派当中佢有 35 票，走咗两票就当33。 嗯 ,33 加301就即係334到啦。 嗯 ,334。你都问 廿票咯， 廿票咯， 多廿票咯， 多廿票到。 嗱，咁佢话50到100，咪50到100咯，咪50到100。 佢又佢 count 埋提名票噶， 因为你 我count 埋提名票， 因为300+咧，我哋一早估到噶啦，就最顶晒都系去300嘅。 我计埋佢嘅建制提名票， 系啊，佢已经田北俊攞晒出嚟噶啦， 哦， 即系底裤都当埋出嚟俾佢噶啦，已经系嗰度系50-60飞嘅咋。你300+有啲啊走咗去湖官咧，有啲啊投咗空气咧， 嗯， 系嘛？我哋头先都数到咗30-40票系空气啦。 靠我哋咋？如果唔系湖官，起码过100啊！话俾你听，真噶，唔系讲笑噶。 嗯， 薯片可能得二字头噶咋。 嗯， 最好局面咩啊？一枝独秀嗰个800，其他每人100。 嗯， 呢个 game plan 就应该系咁，我觉得。 嗯， 咁咪分晒300+咯。 嗯， 320啊嘛，一人100，五人150啊嘛。 系。 系嘛？ 咁就输得好丑样。 咁咪两条友咪垫底垫到扑街咯，咪就系。 咪所以你见到林郑月娥， 所以唔好话我哋冇尽力噶啦，我哋奋战到最后一秒钟啊，其实。 林郑月娥。 邵家臻都上嚟俾我揼心口噶咯。 而家个样系好难睇。 嗯。 佢同陈志思都系好难睇。因为点解你过唔到800嘛？ 嗯。 谭志强嗰日特登第三次走嚟我个节目同我赌啊嘛，差唔多系。 谭志强输咗咯，咁就系嘛？ 佢话800啊。 喂，咁咪开得啦。 佢话800啊。我就话应该是大概600-700头，跟住我就话胡须就起码有300-400，300-400头，咪估中咯。所以佢会变成死灰嘅， 都仲系764， 771啦，其中一个目测系771。 哦， 即系你当佢771啦吓。 唔紧要啊，764、771 都系咁上下噶啦， 咁上下啦， 都要面如死灰，因为你过唔到800呢个门槛啊嘛。 嗯、 大佬啊，你攞提名都攞580咯， 佢揿住， 仲有的系部队， 当初揿住就惊走飞嘅，你明唔明啊？ 惊高开低收， 仲样衰啊， 系嘛？ 咁就见到奶妈好似家属谢礼咁，大家都知道， 隔篱个陈志思亦都系。 唔系啊，会唔会系即系打得 Botox 多咗咧？喐唔到啊，块面而家。 唔系，我谂佢系谷紧眼泪，就喺胜选宣言里边咧，点都要掉两滴出嚟嘅。我觉得 掉唔掉到啊？ 你估 掉性格？ 又开个本啊！乜都有得到啊！真系。 我谂佢可能喊得出奖，唔知呢几年真系唔知点过。 喂，头先你嗰仲有两个盘系咩话？除咗胡官两， 胡苏过唔过到三五零 ？O K， 过到嘛？我话过到， 我话过到， 我话过唔到嘛？咁、哎、我中晒， 跟住佢就你话我哋第二个盘系咩啊？阿林郑系咩啊？ 林郑系七五零啊嘛？ 七五零 系啊，七五零，三五零啊嘛？ 三五零，七五零。 唉，废话呢啲访问全部都讲唔到个问题嘅焦点，个问题焦点我就系话系唐莹嘅问题， 嗯， 系嘛？即系究竟当初发生咩事？我觉得呢个唐莹嘅人系要交代嘅，其实，系嘛？即系你哋 DQ 咗呢个梁振英系的而且确行咗一步， 嗯， 但系问题 DQ 梁振英之后咧，亦都支持一个梁振英路线嘅人上去咧，呢个亦都系咧，即系第二个问题，我觉得。 但系咧，我又咁讲啦，打依人仗打到咁，即系令到中共要打到咁激烈咧，依、这个本身咧都系香港人一齐即系建构嘅成就嚟嘅。你包括即系所谓选举委员会，民主派攞到咁多票，又跟住到最后，虽然咧嗱，自决派嗰几票即系真系唔肯投俾胡素贞，但系基本上民主派差唔多真系九成几 all in 胡素贞噶啦。咁呢一样嘢咧，其实喺今场嘅选战咧，先至会令到咧呢个中共要出到咁洪荒之力，而且将真系嗰个最后个遮羞布都要拉走埋。 其实好核突噶啦， 系做得好核突噶。 当初陈永琪就话投胡苏就等于反中央，跟住董建华就话净系委任奶妈，其他人唔会不获中央任命。跟住就不断讲中央实质任命权， 即系无所不用其极。 无所不用其极，我就二十年以嚟最丑陋四次选举，特首选举，今次 最丑陋啦， 系最核突、最丑陋。所以我就话呢个牵涉到我哋之后所谓点样睇啦，即系呢啲嘅小圈子筛选。 嗯， 即系我觉得今次开咗窍，我谂对泛民又好，市民又好咧，就一定要用一个策略性联盟，去面对呢个小圈子游戏。 嗯， 呢个就唔系再系大家讲政纲啊。赌白头片、赌手指啊，呢啲胡国兴现象我讲 系 可一不可再， 嗯， 唔可能再出现嘅呢种。点解呢？就系话任何人只要我督个政纲出嚟系泛民政纲，你嘅泛民选委就 by definition 要支持我。喂，大佬呢个咩世界嚟噶？ 仲有我话政治之事，如果你永远咧将嗰个界线划为民主与建制咧之间系不可以合作嘅话咧。呢、这个不是政治。 我就举例啦，我就话， 而呢个唔单止唔系政治，民主都唔系咁样过渡啦。第三波，从来都系呢一个嘅温和嘅反对派，同埋呢个温和嘅建制派系有个嘅策略互动啊嘛。我哋叫做 最近个例子系咩咧？好多人话呢个民主退潮喺呢个中东同埋喺呢个即系埃及啊，呢个特尼西亚。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大家睇下伊朗嘅选举。香港最接近的形式其实是伊朗模式。伊朗模式就是一人一票的，都是就是围绕着最高的教士哈梅内伊的意志去建立那个制度。以前就是高美尼，就是一个宪法委员会，就是我们的选举委员会去 nominate 去筛选，要符合两个标准，第一服从这个伊斯兰的教义，第二就是拥护这个伊朗的宪法。但是龙门是任搬的，结果有些前总统都没办法参选的。譬如卡塔米前总理都参选不到，即是他总之我哈梅内伊喜欢你，你就可以参选。好了，上一届选举有八条友入到闸，八条友入闸的是来自不同的派系的，有被视为强硬派的一个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派系，亦都有卡塔米的助手被视为开明派的，但最终他们怎样玩残这个卡梅内伊呢？即是玩残共产党呢？就是什么呢？合作，然后中间有人退选，嗱，佢 nomin 嚟咗之后就一人一票直选嘅，咁结果出选嗰阵时咧，老哈尼就以50.6% 当选，就系而家推动同美国和解啦，就系将伊朗扭转去一个比较温和，而唔系再由强硬派、极端派去咩啦，即使呢个 唔系我嘅声嚟嘅，呢、這个可能 唔系啊，系你啊，应该 系我 识咗噶啦， 我呢度都识咗声噶噃。 咁你谂下，伊朗人都识得用呢种方法嚟去玩残佢哋嘅强硬派、哦。 诶、欸，系、哎、呢、這个， 你唔记得识啊你？ 冇啊，识晒咯。 系、哎、系、哎， 我就话如果你用伊朗模式嘅去玩嘅话咧，即系你就要谂下将来你要同共产党斗智嘅呢个问题，你唔系斗力。 嗯， 即系话喺好多嘅佢嘅轮选咗出嚟嘅候选人里边咧，要大家要有一个自己内部嘅协调，我觉得。嗱、嗯、呢、这个今次胡苏落败，其中一个 indicator 系咩咧？共产党唔系惊。等于卡塔米一样，佢都是建制派，曾经做过伊朗总理添，都被人 DQ。 嗯， 胡苏亦都是一样，不是因为他是 ICIA， 亦都不是因为颜色革命，呢全部都是假的。 嗯，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喜欢是本土力量支持的人。 嗯， 这个不是只是在香港，包括在广东省、在上海市、在重庆市、在山东、在天津市，他们都是要跟一些本土势力没拉楞的人去做第一把手。你留意一下，广东省从来不会由广东人做广东省委书记。这个就是他们那个的逻辑，就是说如果当胡苏的民望去那么高，而本地工商界也都支持他的话， 嗯， 喂，那你不是以下黑上， 同埋根本就是 你反制中央的、哦、 功高震主。 是啊，奶妈是什么呢？所以我就说一国两制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他不要一高民望的人，根本他要一个不是信任而是控制得到的人，就算他不信任都好，我控制得到。 所以胡苏仔越高这个民望呢，其实我们当然这样说在事前，但其实对老共来说这个是地位来的，就是说我控制不到你。还有你想想、林郑那些非二三十个%的民望，胡苏仔五六十，那五六十其实不是阿爷那些非来的嘛，全部是我们泛民。 市民来的，是啊。 我们泛民那些非，我们泛民都去了八成的支持者怼下去胡苏仔。 我选男了，是啊。 所以我同意一样嘢，就好似卢文端系嘛，卢文端嗰篇文章，我反而觉得咧，胡苏可能最大嘅，其实一开始唔好理佢民望，佢啲民望系后期先有啫。 啱、嗯， 佢一开始就 DQ 咗佢嘅原因咧，就系所谓嘅政治忠诚度。 嗯， 就系佢咪举几个例子嘅，2014年反占中你又冇 冇签名， 2015年又咩咩反普选咩得咩咩抗暴，你又唔签名，跟住旺角个骚乱你又唔谴责，即系咧。我觉得佢 又唔揽周融， 系啊， 呢个都系 indicator 嚟噶，因为周融就系嗰啲嘢搞手嚟噶嘛。 咁、啊、所以你睇到，即系话，我觉得咧，即系阿胡苏嘅民望系后期啦，可能系添加咗呢个嘅中央对佢嘅， 所以， 但系其实 DQ 佢嘅最主要嘅原因就系、是，其实开嗰篇文章所讲嗰样嘢就系你嘅政治忠诚度唔够。 所以呢个自决派同埋班左交。你咪就係諗過龍咯？你點解唔可以？ 嗱，即係我想問下長毛啦。你話習近平陰點咗， 我一早話呢、這個 要揾阿長毛找數啊。 喂，我一早話 佢仲琴前兩日仲話習近平陰點咗胡蘇。 長毛嘅假設係錯咗， 俾人 spin 咯， 係錯咗， 係俾人 spin 咗咯。 係、有啲人話俾佢聽係得㗎啦，胡蘇贏緊啊！你哋班友唔好撐佢啊！咁就係咁啫嘛。 唔係佢要呃長毛用乜意啫？ 嗱，咁啊好易啊，真係。 喂，佢揾一个人贴佢近身好多年，我都知嗰个系边个啦。 系话俾佢听阴点咗咯， 唔系话俾佢听，你唔使担心，一定佢赢嘅。咁长毛就好似我头先讲，我一路 嘅屙烟嘅话，泛民再 前途。喂，你屙烟嘅话，咁佢立23条咁高民望，你点过？你就系中呢下、 嗯， 所以佢所有其他长毛噏出嚟嗰啲系假嘅，得一个系真，佢就真系以为 佢信 个假设。是習近平同佢握完手之後，係會陰點呢個胡蘇。 佢所有 assumption 都係建基於呢樣嘢， 其他嘢全部噏出嚟係戇居嘅，所以佢越噏啊越彎嘅，即係話咩之前講小圈子選舉，豬狗不如自己又走去玩。 唔係佢上次嚟我哋節目講得好清楚㗎啦，佢都係話篤定曾俊華當選， 梗係篤定啦，睇個身似唔似啦，證明咧。佢收个风咧，都系流流地嘅，同埋嗰啲友系真系扇佢。 嗱、嗯，土啊，好简单嘅啫，我觉得出嚟碌咁耐咧，所有呢啲中间人话放料俾你咧， 听系有目的， 听完就算啦，你明唔明？ 几廿岁人， 你唔系佢自己人，第二你系咁外围嘅人，佢放风俾你只有一个目的，就系、是、想 spin 你。然后呢 佢知你唔要钱， 想你做一啲， 亦都唔需要明， 想你做一啲佢喺个 game plan 里边。佢想 喂统战嘅人最重要就係了解你嘅性格。 所以长毛都係输家嚟。 佢知道你係自古华拉嘛。 你永远都是反对派嚟噶嘛？咁你用咩嘅理由去说佢咧？就是、其实我钦点咗曾俊华嘅，你哋班泛民将所有嘅飞 all in 落去嘅话，以后你点？你万劫不复啊！你翻唔到转头啊！咁你长毛咪信咯？ 佢要拆你三百家好易啫嘛！我成日都话，佢拆你三百家，亦都系同时夹散唐营嘅同一个 tactic。佢两边夹，咁胡须嘅机会咪低咯。所以我就话泛民系超额完成，你问我九成几嘅话， 我觉得超额完成， 我觉得对香港选民 算好噶啦， 对香港市民有交代， 今次交代咗噶啦， 我都有交代。 即系只系我觉得可惜咧，就系话本来自决派当中有几个政治明星，即系冒起咗出嚟，今次咧呢一役 唔系，所以咧素人政治有危险系咩咧？ 佢冇，佢唔需要考虑大局咯。 唔系啊，佢冇呢啲咁嘅经验， 佢个人主义啊嘛， 冇咁样嘅斗争嘅经验咧。去自己去反省啊！以为谂住素人就系因为我提出嘅新鲜啊嘛，你哋未听过啊嘛，屌我哋有咩未听过，大哥戆居，你明知呢场同共产党嘅斗争，你谂下啦，如果胡须仔唔系你哋班傻佬走去提名阿胡国兴嘅话咧，即系话胡须仔起码有廿一加上去，即系话384 啊，384， 你再加多三四十就系嗰啲白票嗰啲友啊。即系食古不化嗰啲， 长白山嗰啲， 佢四百二啦， 系啊， 四百二嘅话， 好唔同啊！ 如果李嘉诚肯转，田北俊再落力少少，你偷到佢鸡啦。 点解咧？就因为呢个阵营就系当初 DQ 梁振英嘅阵营咯，就系 A、B、C 加三百加咯，就系 DQ 梁振英嘅阵营咯。所以共产党就要千方百计拆散呢个阵营。所以我低温我已经讲噶啦，我话点解我对胡国兴有咁嘅睇法咧？我唔识佢其实。无冤无仇，但系你谂到噶，共产党要拆散呢个阵营只有两个方法：一 戒票 打散 三百 plus 三百，唔系打散唐营先。所以夹咗白头佬啊，唐营核心入去奶妈嘅竞选办咯。第二咩呢就 系、 是、令到泛民分裂，系揾一个赌白头片揸住泛民政纲嘅人入闸。咁样嘅话，你一 split 三百就变咗150。 跟住第三只， 佢咪叫你记唔记得胡官咪叫人一半一半投咯？ 系。 仲有 一听已经是鬼啦，系嘛？ 第三招就喐长毛。 如果真系一百一百五十咧，嗱，你 佢惊唔够力啊？佢惊胡官唔够力啊？ 喐长毛系点解咧？ 仲整多件长毛去啊？ 你嗰啲左交加自决派就喐阿胡须仔啊嘛，喐你民望啊嘛，大佬。喂，好容易闹胡须仔嘅就系佢做咗九年财政司司长啊，我大把啊，如数家珍啊，写本书出嚟。 你老友啊，黄浩铭咪咯， 我写本书出嚟骂胡须仔都得啊。而家佢当选，我哋慢慢骂，大佬佢都未当选。 唔系啊，你睇到啊，如果真系 你有选票咁， 中计啦， 有个屌字喺度。嗱，我唔知系呢个 有人做，有人做做幅图 嘅啫， 做图。嗱，你谂下，如果真系嘅，如果咧 长毛写落去嘅咧， 唔出奇。 中计嘅话咧，你而家嘅情况就依个765，又跟住可能咧200几，或者又100几咁嘅情况咯。 所以我咪 你如果李柱明同埋肥佬黎啊，包括我哋在内，唔发功喐佢 喎，嗰张票 唔喐佢嘅话，喂佢真系同佢一半一半噶，佢起码100啊，大佬。 咁梗系啦，如果唔系，点会 DQ 梁振英啫？ 嗯 ，DQ 梁振英就因为阿爷控制唔到601啊嘛。所以即系话 A、B、C 加三百加系控制到做王噶嘛，可以系。好啦，佢就要谂计啦，谂计咩呢？如果我俾你呢个本土力量做到王。嗱，唔理佢系边个，可以系胡须，就算 even 系叶柳啊，我话俾你听，如果 A、B、C 加三百加系 A、B、C 啊嘛，可以任何嘅人嚟噶嘛，咁你老共都会拆散你嘅，个原因系因为地方势力反制中央啊嘛。 唔系你咪睇到咯， 呢个地方势力 点解佢 地方主义嘅问题嚟嘅？ 佢嗰个箍票行动去到咁后期都仲系咁落力， 都要去到咁尽啦，系咯， 都要去到咁尽咧。其实我哋中间系冇估错嘅，即系话我哋成日讲策略投票，策略投票咧，我哋成日讲，喂你唔好政治之事，你唔好净系讲一个叫民主原则，而且咧讲真，投票俾呢个建制派候选人不涉及民主原则。呢、这个不违反民主原则， 亦都唔系净系睇政纲咯。 系啦，但系你睇到嘅，即系话咧，根本咧，中共嗰个用力去到咁后期咧，其实即系话咧，而家咧就去到好后期，就好似你所讲啦，有一啲利益啦，再分配出去， 梗系啦，第二 再用利益分配，然后 喐埋李嘉诚咯， 系啦，喐埋李嘉诚， 系啊，李嘉诚喺提名都未不为所动、 啊， 李嘉诚嘅变节啊，去到佢上个礼拜业绩会、啊。即系投提名前三日咯、啊，投票前三日、啊。 其实去到好后期， 喂， 佢先至箍到。 李嘉诚啊，系逐步即系挤牙膏咁啊。 先找李泽钜。 李泽钜是政协嘛、 即是蒙下蒙下咁喺、政协嗰度即係提个名嗱冇嘢讲㗎跟住再焗你呢再接就係你个细仔出嚟讲、哦原来我知道行政长官同埋财政司司长。 嗰个其实有少少。 係有等级之分嘅一个信任。 喺中央台认罪嗰种意味㗎。喺个访问系、嗯。 跟住都唔够两仔。两个仔出嚟讲完都唔够， 仲要女娲补天 都唔够， 仲要女娲补天 自己出埋嚟， 女娲补天咯， 仲要自己出埋嚟，所以有啲人仲喺度调翻转头喺度分析， 所以佢话点解佢会话、啊、上次代住先香港人唔要啊？佢咁 喺度喊啊！ 其实佢嘅意思即系话， 如果你有得投胡须仔，咪赢咗咯， 胡须咪赢咗咯，同我企埋一齐咯，香港人。李嘉诚嘅意思就系咁啫嘛， 但系你有八三一之后，胡须仔 又 有 啦， 嗱呢、這个真系要讲得清清楚楚，即系我哋都讲咗好多次，而家成日咧，反而咧另外一个你睇到佢哋咧，除咗系话抗中央咧，就系、是、话你抵死嘛，你香港人抵死嘛， 系啊， 点解你唔将而家孖民主党啊，民主党派嗰阵时唔过八三一噶，过咗而家咪胡须真做咯，嗱千祈真系 唔会发生噶呢样嘢， 系唔会嘅， 系奶妈对林郑。 系仲衰过叶柳， 系阿妈对叶柳系， 系啦， 出闸嗰个系叶柳，一定系， 系衰过而家，即系话咧，基本上胡淑珍嘅成个咁漂亮嘅选举工程系唔会发生嘅， 因为你而家实际上最终睇到佢都过唔到半数嘛，如果过半数出闸嘅话， 啊， 佢冇噶，边度有啫， 啊， 系嘛， 即系话机构提名啊，佢而家得363咋。你机构提名起码要601啊嘛，大佬，佢边攞到601啊， 攞唔到601噶，所以一样出唔到闸噶， 系啊， 所以最终一样系上边一人一票噶。 嗯， 就是那个最高精神领袖一人一票的嘛，所以我就说伊朗式选举都可以选到一个。 因为呢他那个八三一是废埋你民主派那些提名票嘛，你如果一路你废晒你嘛，你一个半数。咁所以其实个道理好简单，我而家到而家都仲系有朋友咁即系 WhatsApp 我就最衰你哋嗰阵时唔待住先啦。 好啦嗱 都仲系咁讲。 望返前面啦，唔好望后面啦。你觉得今年七一会点？ 我觉得起码有10万人喎。 咁乐观。 乐观。喂，有啲人 你对薯粉咁有信心？ 我唔系对薯粉有信心，我系对即系大部分抗争嘅人咧系有信心。就系、是、原因在于咧，你习近平嚟香港回归20周年，喂，我哋香港人起码都要俾个下马威佢睇啊，大哥。嗱、哦，你唔好靠嗰啲薯粉，因为嗰啲薯粉咧真系即系一时嘅激情嘅啫。嗰班友仔都系即系温和嘅泛民嚟嘅。都唔系叫泛民，学你话斋，浅蓝、 浅蓝、浅蓝， 即系会瞓翻。 嗰啲友咧就系 plan 去移民噶啦， 即系会瞓翻、 移民啊，唔系佢哋嘅反应就移民咯， 系咯， 佢哋反应会系咁样。 系咪点斗？ 走得就走咯。 你点同共产党斗？喂，佢唔系冇晒道理噶， 去翻认命、 啊，亦都唔可以话呢啲系契弟嚟噶。喂，咁确实冇得斗啊嘛。 嗯、 喂，连胡须仔咁样嘅背景， 系、嗯、啊， 都赢唔到呢一次嘅选举，好少少啦。谂住你共产党都会 ride on 佢个民望，诶、哎，对我哋好少少啦，咁样呢、这个期望都冇埋， 嗯， 所以仲唔走啊？嗰班友，但我哋都唔好依赖嗰班友，因为嗰啲友都系一时即系激情嘅啫，吓、啊，即系 one night stand 就得，系嘛，同你即系长情就唔好搞啦，咁嗰啲人嚟噶嘛、嗯，所以咧，我估泛民主派嘅支持者咧喺呢一次里边咧会痛定思痛， 嗯， 就系咧七一出翻嚟。 嗱，咁所以就牵涉到我 六四出翻嚟， 佢要对于中共之后嗰三个月嘅统战手段，或者奶妈伸出嚟嘅橄榄枝咧，要有一个政治上嘅觉悟，嗰、那个系要服从于将来嗰五年嘅政治路线嘅斗争。 学你话斋， 于个人， 学你话斋咧，就系 个人权力咁简单。 佢点样灌章法喺呢几个月里边，系咪真系即系中联办大执委？ 嗱，我觉得呢个 most likely 一定会 系唔系委任啲泛民去做即系司局长啊？ 嗯 是咪？系唔系即系比较一个宽松啲嘅政治？ 同埋清剿呢个凉粉咯。 嗯， 清剿凉粉 吓，话喐 UGL 嗰啲，但系你冇咁快嘅喐 UGL 都，因为你行政长官唔够得噶嘛。 唔使喎，唔使喎，好简单。 你都要做完之后先。 好简单嘅啫。嗰日其实佢辩论点解咁腾咧，就系话因为调查紧嘅案件、嗯、行政长官唔可以透露嘛。 OK， 即系话跟住阿胡官咪话，咁你即系确认咗 调查紧啦， 调查紧啦，佢咪收尾兜咯，收尾兜咯喺度。所以我就话嗰个佢唔一定起诉嘅一个任内，如果佢只要确认到，7月1号之后新嘅 ICAC 嘅廉政专员出嚟讲系调查中，咁就玩完噶啦。 喂，嗱，呢个有个少少轨迹喎，而家呢个嗰、那个廉政公 署白允禄走噶啦， 白允禄走噶啦， 要走噶啦，陈国基啊嘛， 走噶啦， 系啊，陈国基啊嘛， 啊， 所以我就话 好冇啲系陈国基唔熟 啊。如果听下叶太叶柳啲马嚟嘅。 Okay. 都是纪律部队，好像海关出身， 嗯， 咁就话个人比较 flexible 嘅人， 即系有啲政治 海关咩？唔系人民入境，又 入境处啊？总之系咁上下。 入境处好似 即系纪律部队啦， 纪律部队出身嘅都系。咁 白韵都系 flexible 啲嘅意思，系咪先？ 九七年前系 AO 做噶， 系系系， 梁建文啊、黎莲啊嗰啲全部做过 ICAC 噶，系最后尾一程嘅 AO 做噶，系。 罗范超芬都做过啦。 离开政府之前，佢就咪整个叶建源咪就 ICAC 都辞埋咯，要。 嗯。 就嗰阵时打电话空佢嘛。 嗯。 咁所以我就话嗱，如果呢个灌浆工程咧，亦都好 depends on。泛民的阵营对奶妈政权怎样判断，我没有一个结论是一定要跟他 stonewall 他、即一定要跟他对着干，亦都要看对方做些什么、即不可以那么 dogmatic 就是说、哦、奶妈是西环支持上去的，一开波就乱棍打死了将他，我觉得都未必，但你一定要跟他 谈判要拿到最多的东西，趁他弱势、就不要说给你一两个位置你舔了之后就给他 buy in 了就上船、千祈不要，因为对现在来讲共产党最需要民主党是这个时间，我告诉你。这 个我都同意的。即所以呢这一役呢就过了。但是大家不要用一个叫失败来去看这一役。 失败主义。 不要失败主义，不要所谓的认命啊那种。我会觉得就好像世良所讲的。这一役呢其实中要令到中共 那盘棋仲要捉落去噶， 仲要捉落去噶嘛？ 咁系啦， 你当系一棋局噶嘛？你唔系当话呢一役我哋叫输嘅，因为点解咧？好似系视乎当林郑上台之后嗰、那个嘅政治局势会点变化法。呢、這个时候如果好似世良所讲嘅，你话喂佢需要你民主派嚟去帮佢做一啲嘅加持作用嘅时候，好啦。咁点先？ 你要 政治支持 得啊？我同你讲条件咯， 系啦，条件咯。 喂，所以咧 要争取翻啲嘢翻嚟， 事后先讲。如果对民主派成个党派嚟讲，对反对派， 而家嘅结果系最好 的。胡苏仔赢你仲大镬， 而家嘅结果系最好嘅。其实 胡苏仔赢咧，喂，佢咁高民望，喂，我点样去拉布啊？即系如果讲反对派啊，讲左翼嚟讲啊，点解即系长毛佢哋咁紧张啊？喂，我都知道佢逻辑喺边度噶 嘛， 佢永续社运抗争嘅逻辑嘛。 嗱，但系我觉得亦都系， 所以你未衰得晒噶，林郑嘅，即系佢作为一个三低嘅特首嘅时候。在咁低嘅民望里面，喂，你唔靠泛民，你唔同泛民倾， 佢 你会衰过梁振英喎。 需要啊，因为点解咧？我觉得佢咧，其中一样嘢咧，本来真系起初选举嘅时候咧，中共对之所以属意于佢咧，系就系睇中 佢呢样， 佢呢一样嘢啊嘛。你同民主派党派有， 但佢估唔到胡苏弹出嚟嗰个 campaign 咧，其实系改 变 咗， 完全 override 晒佢啊。 个原因亦都系因为胡苏系 connect 咗市民。亦都系同嗰个媒体嘅认识比较深， 嗯， 就唔系旧一套，奶妈系仍然系六八九嗰套， 系、 咁所以我就话， 喂，你一讲延续六八九路线，你都死得啦。 佢自己讲，我唔相信北京 佢冇政治智慧啊！呢、這个人， 佢一个冇政治智慧、 啊，所以有好处， 不懂政治， 对反对派嚟讲有好处、 啊。 正如胡官咁讲，你唔系小心聆听啊，唔该你小心讲嘢啦，大佬、嗯，你日日我估佢一个礼，如果佢咁样嘅性格咧，一个月起码讲错一两次嘢， 嗯， 系啊， 即系俾我哋玩啊， 嗯。是啊是啊可以的。是啊你如果有心 trap 佢好容易 trap 到嘅又有。 你上一次都俾咗 tips 出嚟啦，你话如果胡苏仔做咗之后我哋啲网台都接得啦。 梗係啦，逢星期二行政会议开会 ,689 就爆泄，夜晚黑我哋做捞松就过五千㗎嘛。所以而家将来嘅话，如果奶妈逢星期二爆泄，我哋一万都有啊。真係㗎。 嗱，虽然系咁， 唔单止永续社运啊，永续网台啊。 如果唔系，嗱，虽然系咁讲，你唔好即系要识得听我啲反话。虽然咁讲，点解 我哋反话嚟嘅大佬啊？ 我哋三个点解都系一开初就 all in 胡苏争， 证明我哋冇私人利益。 系啦， 如果我哋私人利益，应该撑奶妈。 系啦， 系咪？ 所以我哋事后嗰啲分析咧，真系呢个真系为咗即系我哋日后抗争嘅着数。 唔系，但系我哋都系讲翻之后，我谂我哋喺节目都会强调翻政，大家要了解何为政治。其实呢即是话呢市民要知道何为政治，故之前参政的党派香港民主党派是一定知道何为政治。 不是政治过程里面一定有 give and take。 是啦。 你要即是洁身自爱的话你就做 NGOs。 不要参选选委。 你立法会都不要参选。现在个立法会有一半是即是功能组别选举产生的嘛。那个制度都是不公义的嘛。你要凸显的制度不公义你不是在出面嗌。 同埋你政治要懂得怎样判断何谓成败。今次胡苏争败选不是民主运动的败。即是大家要懂得 你要想返转头究竟是我哋上咗胡苏身还是胡苏上我哋身。这个有分别的。 啊 我覺得好多 胡鬚上咗我哋身啦， 唔係，係我哋上咗胡鬚身，借胡鬚， 借胡鬚， 借胡鬚嚟借奶媽嘛， 一樣， 唔係啊，有啲薯粉係胡鬚上咗佢身啊，你明唔明？ 喂，同埋第二樣， 即係對胡鬚投入咗真感情嗰個就大鑊。 我哋冇真感情，屌，我真係同佢唔係好熟。喂，但係第二樣嘢就係要判斷咧，啲情報邊啲係真，邊啲係假。 嗯， 喂，長毛咪仲計咯，搞幾廿年，佢喂大佬託拜出身。喂，一定知道好清楚老共嗰啲手影噶嘛？点、会信你一两个呢啲咁嘅所谓中间人？话俾你听，一早阴点咗胡须仔，我话我哋所有人收个风都唔系，都我错。 嗱，咁就佢一定好信呢个人，呢、這个人都长期咧， 报咗佢好耐噶啦。我费事公开讲，我知系边个啊？ 经营同阿长毛， 我同佢食过宵夜噶啦，已经。 所以我就话共产党嘅手法咧，其实无孔不入嘅。 嗯， 你以为净系用钱收买咩？才不会。嗰、那个系最表面的。 佢明知你阿长毛系可以用钱收买噶嘛？ 有啲人利益收买唔到噶嘛？ 佢、一定用你嘅原则去收买。 佢就用朋友身份渗入你嗰度。 佢知道你呢一世人都系要做捷古华拉，就算有银行行长都唔去做。 所以我哋 走去打游击嘅，佢咪善你呢样嘢？你冇理由你泛民走去支持一个建制派 嘅。跟住佢有一兜嘅，到长毛听完我哋讲咧。就一陣間打電話去問嗰條友嗰陣時咧，嗰條友就話：其實習近平中間係 中間轉咗， 不過最衰都係中聯辦。你明唔明啊？ 唔係中間轉橋啊，都得。 係啊，我都唔知道，我唔係特登呃你噶，咁咪過骨咯。我就話政治就係咁啊，政治係乜嘢呢？政治係令到一啲佢原本唔想做呢樣嘢嘅人，願意跟隨你嘅意思去做， 嗯， 而唔係一定要用權力、用壓迫。的方法 用你的理念啊， 咁所以咧又不外乎几种嘅啫，系啦，一系就理念用论述，嚟去 spinning， 一系就用呢个最低装就系工联会嗰只啦，用利益去收买佢哋。所以我就话好多时佢哋用呢啲手法好简单，如果我想 spin 胡官去，其实我唔使俾钱胡官，我净系话其实你系有机会， 嗯 ，A B C 嗰阵时， 嗯， 不过你冇班底，我帮你搵啲人帮下你啦， 嗯。 都得， 唔系啊！就算系咩咧，嗰505票都可能系嗰个人去提议俾佢都得噶嘛。即系我成日觉得话，我话我唔讲鬼故，但系要学，要谂下咩叫鬼故咧？鬼故嘅意思唔系一定话阿胡官咧系真系出嚟戒票嘅， 是 而系佢旁边有一个人，有一个谋杀， 等于长毛一样啫嘛。 系啊，一样嘅，可以嘅。依505票咧，虽然我哋一听话咁 make sense 都得嘅，然后跟住碎佢嗰个人会话唔系， 我帮你拉到嘅、哦。 唔系喎，呢一样嘢先至 make sense。 你攞到泛民嗰150，我就有办法同你转啲飞过嚟俾你。 啊， 系咪？佢梗系会咁同你讲啦。放心啦，林郑民望咁低，我哋唔会撑佢。 中央都同佢冇乜关系嘅，佢一定会有呢啲咁嘅人嘅。 佢老公喺英国，系嘛？佢自己又申请居英权，我哋点会信佢啊？ 好容易噶， 两个都系负资产，都系梁振英政府旗下嘅。屌，我都识税啦，我而家临时谂嘅咋。 系啊， 即系我翻屋企谂清楚之后，可能用 present 得好啲添啊。 Exactly， 佢系讲过呢个论述噶嘛？呢个论述就系话咩嘛？呢个两个都系。旧有嘅政府嘅系统，根本今届咧，可能中央政府系唔想 改路线啊。 系啊， 我哋要 由法官做， 我哋要搞好法治啊，咁样咁咪碎到你咯。 习近平咪最讲法治，反贪 依法治国。 总之两个人同上一届政府都有关系，都唔系好人嚟噶啦。咁、所以我 就讲得到嘅。如果要碎一个人出嚟参选， 其实用 common sense 得噶啦，我觉得乜、都系假。 唔系，但系佢要了解好清楚你个人嘅性格。佢知道你投其所好，佢知道你讲理念嘅同你讲理念，系、嘛？知道你中意钱嘅俾钱，知道你中意有权嘅咪俾权咯、喂，统战就系咁搞噶啦，唔系点可以说服到呢包凸凸含啊，大佬贴贴服服。 同埋共产党 而家应该最后个票数应该系林郑765啊。如果咁啊，已经好似 唔系喎，呢、這个都系目测嚟嘅啫， 都系目测啊， 系啊， 应该未公布啊，应该有个人上 其中一个目测系771啊嘛， 啊 咁你攞771为准啦，系咪？ 佢要上去有个嗰、那个 return officer 上去公布嘅，应该 系以嗰个公布啊， 选举委员会嘅，唔知冯华定边位过啦， 系啦， 嗰度有 announce 嘅，咁嗰三条蛋散就上台。 佢头先咧就系拖咁耐，就系要睇紧嗰啲 Q 票， 好似 写废票啊， 写住个表字嗰张系真嘅，我唔知问阿长毛系咪佢写嘅咧？咁嘅似啊， 即系佢系每一票都会喺个荧光幕弹出嚟。 头先嗰啲就弹啲白票出嚟啊， 白票要弹出嚟啊嘛，个表字就喺张白票嗰度啊嘛。 系啊， 好啦，上台啦，而家见到呢个奶妈就率先，胡须咧就睇下两个有咩肢体动作啦。 冇咧， 嗱啦嗱，奶媽一定咧當選咗之後咧就會講團結。 胡蘇咧就望阿奶媽， 即 係 等於阿 奶媽 就 望 就講香港型。 嗱，睇肢體你睇到啦，奶媽就竟然係企 好開心喎、 啊，企近阿胡 阿胡官， 企近胡官嗰邊。 唔係啊，佢一二三號啊，哎呀， 唔係，但係你距離 啊 嘛， 空間啊， 嗱呢啲係有㗎，即係 哦，你講空間。 空間啊 ，OK， 影出嚟。 其實佢係抗拒胡鬚噶， 胡鬚係兩個氣場。 唔係胡鬚抗拒林姐， 咁樣係啊， 兩個氣場唔夾啊，我覺得，大家好似兩個攝石咁。 唔係頭先有冇留意到你講緊嗰時候咧，胡官喺度舉手， 嗯、贏咗啊，佢21票， 好開心啊，大佬， 贏咗啦嘛，我覺得已經 mission accomplished， 都唔係、啊，我覺得，如果我係老細，我又唔係好找呢條單，係 嘛？ 为什么呢？就是胡蘇的得票比想象中多，奶媽的得票比想象中少。那我这么艰苦去部署这条 屎桥， 这条屎桥， 他又上不到八百，他又还是、啊、 如果 三百多， 三百多。 当初的 game plan 应该是他们两个人瓜分了三百家，那 就算田少 他瓜分不到、啊、 拉到几多。其实他最终泛民，我就说 all in 胡蘇这一下呢，为什么他急气败坏，最后连续几次 loop 说他自取其辱呢？就是咁嘅原因啫嘛。喂，坦白 唔系好开心啊，林郑月娥个样好绷紧， 好攰啊嘛。系啊，好攰啊， 都系攰嘅又。 但我估佢琴日已经知道自己赢咧。你问我， 佢、啊、第一日都知道自己赢啦，系嘛？ 都唔系、啊，我觉得我睇佢嗰中间嗰度咧， 有啲 desperate， 有啲 desperate。其实 惊民望真系阿爷会拣。高民望嗰个嘛，系咪？ 佢有啲，佢中间嗰度咧，我觉得佢系有少少冇信心嘅， 嗯， 出现过嘅。 唔系，我觉得佢似系达唔到老细嘅期望啫。 佢考第四都喊几日，你今次翻去喊两个月啦，系嘛？ 喂，你成个选举工程即系灾难， 灾难嚟。你谂下，你 campaign 完之后，你嘅民望就系倒退， 嗯， 然后胡苏嘅民望大幅领先， 即系你唔做 佢越 campaign 佢越倒退 好过。 Exactly 啊，佢唔做咧。反而仲好啊！ 你谂下佢何来有笑容可言啊？ 即系既然赢，咩嗰阵时阿叶柳咪话佢咧瞓喺度当选啊嘛，你瞓喺度都当选噶啦，咁啊即系不如瞓喺度啦，唔好做嘢啦，因为佢越做嘢就民望越得越 弯啊。其实佢唔讲一句说话得噶啦，头先我哋都讲过，我唔系话即系延续六八九路线咧，佢唔会咁差嘅。佢俾人嘅印象第一个 impression 就系呢样。 梁振英 2.0 就咁零啊嘛。 系啊， 而家佢当选啦，阿林郑。 嗱，你谂下下边嗰啲红色群众系咪想佢死啊？真系，真系你见到嗱，我要将 而家佢要面对嘅第一单就系于呢个嘅西九吓呢、啊這个廉署立咗案啦，要首先要面对呢样嘢啦。喂，但系佢而家系特首咁点解？嗱，佢立案 后任啫，后任啫， 后任。但系立佢系佢立案嘅时候，佢未系特首。 未，佢而家系政务司司长，前政务司司长。 啊 后任行政长官 系啊， 未上任噶 啊，唔系喺你所谓嘅特首任内、 啊，777票啊， 777票啊，哇哇拍手啊， 喂大家俾啲掌声， 真系777啊，哇喂呢啲唔系仲有天意喺度 啊，真系 真系天意啊， 如你所愿啊， 呢个系 我赢两个七， 呢个唔系选 举，打七都唔够啊， 三条七， 要你三条七先点啊，唉， 呢个系选举委员会公布啊。这个是不是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字？ 曾俊华365， 这个是选举委员会公布 的。没错没错没错，刚才 announce 出来的，是公布出来的。 哇，即是你说，即是怎样可以做 到？胡国兴几多少？最后 21， 没变。 好易点啫，佢因为没什么机会等落那个箱的嘛。 365加21，再加一些白票党那些，起码400几都有得顶一下。即系虽然输啊，即系你起码都唔太难睇。 以后嗌五年噶咯，三条七， 系啊， 七七七嗌五年噶咯，大佬，真系大镬啊！真系呢次， 所以咧，泛民今次咧，另一个角度讲咧，都唔系太差， 唔差。 喺成个过程里边咧，你真系充分利用到建制派嘅矛盾。 嗯 同埋利用到咧，今次咧一个小圈子选举，以小博大， 我觉得开窍啊，起码都要。 喂，你以小博大的意思系咩？即系好似我哋玩股票孖展咁啦。喂，我得少少钱嘅啫，大哥，我点可以赢大钱翻嚟、或者博唔好输咁多？呢、一次就做得到，真系做得到。其实我哋不谋而合嘅，你知道我泛民，屌细良你又讲一句，我又讲一句，你又讲一句。个个都系大哥嚟噶嘛？ 嗱，我觉得咁， 点解要听你讲咧？ 亦都证明一样嘢，点解今次选民市民可以反制泛民，但教人咧？ 亦都是一个新的模式，我觉得真 是 新媒体再加市民的社交媒体，是捧了胡须的 campaign 上去，亦都反制返泛民的交易。 他都不知道开不开心好，而家我觉得 我估计最主要黑黑面是因为三条七。 如果我是胡须仔的 hea 人，我都似胡须仔的 hea 人，我宁愿这样的结果。你怎么挨过五年啊？阿爷打给你立23条啊。 啊，唔怪之得你立法会输啊，屌！ 喂，我都系唔想做嘅人嚟噶嘛，系咪？我宁愿嚟你呢度吹水。 原来系唔想做，原来系。 喂，几辛苦啊，大佬夹住 咁啊，這怪错黄杨达啦，真系。 喂，胡须仔同我哋啲性格一样，咁鬼 hea 嘅人， 打下功夫嗰个啦，得闲。 唔系咯， 唔系啊，我而家 翻去拉沙教下剑击算啦。 文望 噶，我曾经同 people remember you 有个约定噶，我有个约定同佢，就系话大家离开政府之后咧， 你同边个啊？ 胡须啊，就去呢个曼谷嘅 Lumpini 拳馆睇一场顶级嘅泰拳，因为我同佢都中意睇泰拳。咁佢去过噶，佢去过 Lumpini 睇拳嘅。 即系害死佢有鱼龙加热烈庆贺庆贺啊！林郑当 佢出边门口嗰啲仲大镬， 嗰啲大妈先大镬啊！ 嗰啲同乡会啊， 嗰啲扭秧歌嗰啲先大镬。 喂，又广东唔知惠阳啊定惠州啊，由呢个海陆丰啊嗰啲全部摆晒 banner， 又讲唔到纯正广东话嗰啲。 系啊，嚟撑佢啊！你睇下佢个样似咩样？面如死灰。林郑个样 点解 好似输咗？ 点解颓得咁紧要咧？ 其实我话咧， 其实俾啲笑容啦。 佢竞选嘅过程当中，我成日觉得佢有一层黑气喺个面口嗰度，喺个面。 嗱，呢个笑容系仲衰过佢电视辩论嗰场。 系啊，同埋似系考唔到第一嗰啲啊。 但会唔会系因为七七七唔好意头咧？真系阿七、啊，以后叫做 阿七。 我以为周星驰叫做阿七啫。大佬，而家佢变咗阿七、啊，真系 胡须仔最 happy。 啊！ 我系佢觉得 佢赢咗啦，我觉得赢晒啊！ 喂，第一佢唔系谂住钱嘅人，亦都 hea 人咧，通常咧俾权利你都唔用。 唔系啊，都话落，咦？佢喺国际啊，喺国际嘅嗰啲大集团啊，大把想揾佢去做嘢啦。 嗱，所以阿爷你以为会？ 如果要继续做嘢， 阿爷要收编佢， 佢都唔会做噶啦。 唔系嗱，好难好难。 因为点解咧？你一学你话斋去。国际大集团咧就老底嘛， 唔系好难讲。如果你话政协佢唔拗啫，亚投行咧， 亚投行可能有一谂， 唔系咯，佢一定会抌呢啲位俾佢嘅噃， 系咪啊？财金， 你谂下冯富珍鸡珍喺 WHO 玩足十年， 系啊， 喺 WHO 玩足十年，你要讲英文讲得流利嘅中共财金官员都冇嘅，真系， 系佢算系好噶啦， 系啊 ，OK 噶啦， 咩啊？系识得同拉加德嗰啲应酬啊，啲鬼婆鬼佬， 系啊， 系讲下笑话啊嗰啲， 喂，有啲笑容啦，而家。而家有啲笑容，哎呀，又冇咗又 眼泛泪光， 系有啲笑容啦。 天意难违啊，我觉得都系七七七都系。 咩意思啫？其实七七七有咩衰嘢？六六六嘅我就知啫，大佬。 咪七七七七咯， 即系 十三次， 七三镬 ，OK， 一镬都唔够。 所以我就话呢个胡须就败选宣言就其实喺。嗰、那个杜琪峰饭局嗰度已经系噶啦， 系啊，浪子心声嘛，大佬， 啊、 命里有时终须有。 咁就呢个人质林少波就咦，今日就到屋企你啦，因为一早已经 知道样、啊、 知道个老婆会赢啦，我谂就唔可以着嗰件粉红色嘅嗰件咁样。 有冇孭住个背囊喺个身度咧？ 个父子都要真系要， 但系得一件啫喎，系嘛，都系，仲有另外一件冇出现。 仲有一个呢、這个系大仔定细仔？呢、這个大 呢个一路都系有参与嘅， 仲有一个细仔， 另外一个就话唔出现嘅。 中意 呢个喺小米噶嘛，所以一定要出现啦。我谂，另外一个就唔出现嘅。 其实我好戥阿林少波惨啊，我觉得。 唉， 我见到佢啲访问咧，我真系我见犹怜啊。 李波咁？ 哦，我知道。咁啊，其实唔好搞佢啦。不过我觉得而家林太又， 我觉得佢系一个 系啊。林太又有五年可以俾自由活动啊，俾佢。 系啊， 我开心到爆添，我谂。 但又可以活自由活动。 以前佢自由活动冇狗仔跟啊嘛。 啊，而家有狗仔。 翻英国咯。 而家有狗仔。 英国又冇咁多东莞咁好玩嘅。 咁啊，翻美国得唔得啊？美国又冇我又玩。 你指我做咩？东莞而家扫晒黄噶啦。 系扫晒黄。 去东莞玩系玩。 呢啲佢清楚啊。 系玩紧嗰啲打麻雀啊，去东莞钓鱼啊，嗰啲咁嘅嘢噶咋。 打 golf。 系啊，去打 golf 嘅啫，系咁就呢、這个嗱，终于咧就嚟到今日咧就完啦呢个特首嘅选举，亦都唔系选举，特首钦点 钦点啦，钦点嘅丑局啊， 系啦。咁至于往后咧，我就估咧 最后尾总结啦，我就估系灰嘅。 嗯， 我觉得奶妈会做一啲动作去缓和嗰、那个即系、就是、社会嘅撕裂。嗱，你话中共换人系咪唔想换撕裂嘅路线咧？我觉得唔系，佢系要揾一个佢夹得住嘅人去执行呢样嘢。 嗯， 唔好走样，唔好变形。 嗯。 我点知你夹下夹下用乜嘢企咗喺泛民嗰边嘅？ 嗯， 咁所以咧，我估咧喺中央授权底下咧，佢都会 engage 一啲中央可以接受嘅泛民嘅人物。 咁、嗯、啊，汤家华啊， 喂，嗰啲唔算泛民啊，嗰啲系建制派嚟嘅，其实 嗰啲搞唔掂啊，累死佢添啊，仲话俾你听。 系啊，我嗰日见到教协嗰啲 friend， 佢话你有冇谂过将来你提问教呢、這个教育问题，答你嗰个叫黄成志啊？佢话唔系啊嘛，咁啊，我话佢着件战队超人战队企喺度添。都唔会，狄志远一定会，我觉得。 嗱，我就有少少保留嘅对头先嘅讲法，可能路线上系想调和，但系以林郑嗰个技巧咧，我觉得佢系会甩碌嘅。 嗯， 路线确实系咁。你话阿爷冠章，可以做得到，因为佢哋相对上。 嗱，但你留意一下，佢有几场选举嘅论坛啊，佢同教记协嗰场咧就剑拔弩张。 嗯， 但佢同教协嗰场，我觉得系 OK 嘅。 系嘛？ 系啦，即系佢 feel 比较 easy 添嘅，喺嗰场喺教协嗰场嘅选举论坛嗰度，即系话对于一啲老泛民啊， 嗯， 因为你要记住啊，奶妈呢个人咧，其实系做 AO 嘅年代已经同老泛民交手， 嗯 嗯， 喺九七前，所以佢同杨森、李永达啊、何俊仁呢扎咧系过二十几年嘅交情，所以佢就唔系完全系假嘅，我觉得嗰啲， 嗯， 所以佢翻翻去啲老泛民嘅巢穴咧， 我觉得佢就会去咩嘅喺政策上。嗱， 系啊，佢真 佢喺政策上让步，即系话佢对于唐营嗰啲咧，就喺利益上，即系呢个就中共就帮佢派咗饼仔噶啦。呢、這个唔系佢嘅 care， 唔使佢派， 唔使佢派。但系咧，对于泛民咧，对于民主派咧，佢会喺政策上让步， 系好易。你叫譬如你谂佢嗰个讲老师已经系啦，讲教师增加教育资源， 其实佢搞几单政策咧，即刻可以冧到啲人啊。TSA， 停咗咪得咯，无限期。OK， 第二。全民退保再嚟个， 嗯， 再倾个， 嗯， 所以泛民我都要开条件啦。如果你要 最高工时得啦，屌使乜倾个委员会啊？定咗48先， 你要定 解解决咯。 佢要定几个大嘅政策嘅指标出嚟， 嗯， 同佢谈判啊， 嗯， 系乜嘢咧？ 嗯， 系 TSA 啊，定系咩咧？定系其他嘢咧？系全民退保定系其他嘢咧？等等， 咁、TSA 一定取消紧噶啦，要再多啲。我认为即系如果 咁咪送埋吴克俭个人头俾你咯，用乜所谓 啊？送紧 你已经斩咗落嚟噶啦，系嘛嗰个？ 唔系嗰个负资产 放咗落卤水桶噶啦，可能系 系咪？ 咁我觉得啄埋陈茂波咯， 啄埋陈茂波 吓，系啊，咁 唔系佢一定 呢个都似噶啦， 成个班子系大翻身，俾人有一个耳目一新嘅感觉。 嗱，我觉得如果你问我咧，我有条桥教佢嘅，叫做釜底抽薪， 系 搵嗰啲凉粉出嚟， 嗯， 以冯伟光为首出嚟，妈啊奶妈。 嗯， 咁样嚟帮佢洗底 哦， 哇！一选到就变面啦，真系惨啊！我哋咁样又唔可以留喺呢个政府啦，下一届。 嗯， 我哋咁想服务 市民，不近人情呢个人吓、 不近人情，过桥抽板系嘛？咁咪得咯，系嘛？如果你要对冲嘅话， 跟住佢再出同阿梁振英做长戏，大家嗌下交，掂啊！ 嗱，梁振英就好快会喐阿奶妈噶啦，我觉得都 系咪？ 佢喐阿胡须啦。选完之后，选举前啦，选完之后，我估咧以梁振英嘅性格，离开呢个咁样嘅 limelight， 去一个叫政协副主席，讲就好听啫，政协副主席，大佬一年都唔知拉几多个， 嗯， 黄岐山下边中纪委啊， 嗯，令计划 一年都唔知拉几多个政协系统嘅人， 嗯， 唔好讲政协啦，人大系统都拉唔少啊，所以就。即系好多人唔知道， 真系要视乎咧。我觉得都系嗰个和风继唔继续吹。如果和风系继续吹咧，即系话之前所铺陈咧，就系想猛咁立你个民主派，然后跟住剿灭呢个港独派同埋自决派嘅话咧、如果呢条路线继续行咧，我觉得最好嘅办法就系对付六八九，真系嘅。呢一个咧就会 破天， 嗰个效果即刻出嚟， jail， 巴拉去坐监， 系啦。喂，你事实上 真系冇嘢好得用呢一排， 冇嘢好得过。 即系你揾 且对香港市民、 啊，罗志光都冇用嘅， 冇用冇用。 我觉得反而 你攞香港市民嘅心， 送六八九一程系最有用。 喂，呢个系证明一国两制啊嘛。 啊， 你做政协副主席，你估大晒啊？ 系啊， 一样要守法啦、啊， 赢到爆， 系咯、 啊，赢到爆啊！而且讲真啦，香港人都系咁讲啊。而家问紧个问题啊，喂，曾荫权都咁 坐两年系咯。 咁你冇理由唔坐啩？你一样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吗？入硬嘅呢样嘢系入硬噶、 哦，唔系啊，好简单啫嘛。你 我唔为你贪腐， 你冇申报，你喺嗰段期间攞翻 UGL 嗰啲酬金，冇话你同佢有交易啊。你冇申报啫嘛，而家周文权都系咁啫嘛。 其实啦、啊，要进一步， 唔系咯，佢冇申报啫嘛。 系啊，系啊，已经够入噶啦，嗰条罪就够入噶啦。 够，因为陪审团实钉佢。 当然你要再深究落去，UGL 喺香港个铁路系统 几时入个标啊？ 系啊，嗰啲你要继续查落去嘅话， 仲有噶，其实仲有一单嘅，佢转售咗 DTS Japan 嗰啲股权，冇申报 啊，又冇申报， 系啊，亦都冇申报。 佢几单嘅？ 呢、這个亦都系之后啦，做咗陈政长 冇申报，其实法律上嚟讲叫。strict liability 有冇冇啦，大佬你，我哋嗰阵时候做区议员都要申报啦，大佬。 而家先再讲翻环州事件冇咗三份文件，你要查落去。嗱，因为佢系嗰个委员会主席嚟噶嘛，佢自己自设嗰个一个委员会咧，将阿庄真摆埋一边，佢自己做主席，然后跟住呢个摸底行动当中。有三份文件冇咗， 所以泛民我觉得咧就唔好话咧，净系将个 focus 摆喺呢个下一届筹组真新政府嘅利益，而系佢要夹到令到奶妈同六八九反面， 咁咧就 因为你跟住会嗰啲嘢未停噶嘛。 喂，第一个条件不如咁开啦，你喐啊梁振英 先咯， 就 喐 UGL。 我唔同你讲数据，其他嘢系咪？我唔 第二独立调查横州 系啦， 唔系咧，唔系立法会，同埋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嗱，用你头先个逻辑，快快脆脆讲。嗱，我哋唔加入政府嘅， 啊， 系咪一个咁低民 望，我觉得 三低嘅政， 我 呢个劝 即系， 但系总有啲大散想舐嘅。 如果舐，你真系一定要要求佢退党， 系啊， 唔系咁呢个唔使谂，一定退， 一定退噶啦， 一定退噶啦。 咁、啊、但係呢，嗱呢咁讲啦，就係、是、啦，而家呢，如果你话啊林郑上台啦，而家我哋查政治就係话喂係一个交易嚟㗎嘛，当中有好多交易啦，你民主派嘅时候喺呢个时候，我觉得好似我所讲啦，最正路呢就先期唔好第一唔好入佢个嗰个内阁 行政会议， 唔好入 司局长， 唔好入，唔好做字 副局长，你唔好搞啦， 唔好做字。第二呢就係话咩呢，第二就系呢一个嘅叫做政策嗰方面咧，就尽量、啊、即系攞多啲啊，你哋民主党派嗰个所要求嘅政策， 民生政策啦， 政治上面一定喺立法会里面要求要起诉呢个梁振英。 嗱，我而家就唔系针对你林郑 调查啦，系啊， 嗱呢个好清楚噶，我系顺应香港民意，要将过去破坏一国两制、破坏香港 撕裂香港社会、 撕裂香港社会问题处理，我就睇你企边边啦， 系啦， 系。 系咪嗱？如果系咁嘅话，就即刻一试就知噶咯噃。 嗯， 独立调查横州，喂 UGL 都可以政府独立调查噶。 嗯 嗯， 点解一定系 ICAC 调查？ 揾个大法官咯。 嗰、那个系刑事调查啫，ICAC 系、嗯、你可以系政治上去追究噶。 揾阿胡国兴咯， 揾阿胡国兴啦。 系啦，你最好几好啊呢、這个。 胡国兴当年但唔得几多单啊？嘉利大火又好似系佢，兰桂坊又系佢。 胡国兴系对家嘅人，咁点？包纸巾咯。退休啦，还掂， 系包纸巾， 系啦，搵个扎出嚟，李国能啦、啊，退休啦、 啊， 所以我就话，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你就要佢 draw 条 line 啦，亦都真系比较难睇佢啦， 嗯， 就唔好千祈唔好咁顺摊，我估老共都会出手嘅、嗯，所以咧，如果你咁顺摊就将自己嘅初夜卖咗俾奶妈咧，就惨啦， 嗯， 佢就游落去噶啦嘛，之后就， 系， 咁所以你就一定要开一个系要 逼到，你唔使同佢， 亦都系为香港好， 系啦，你唔使同佢好对抗。 我觉得 你唔使系啊， 我 唔使喺度同佢对抗， 我都唔系针对你， 系啦。但系咧，你关你事噶。呢个时候我哋都话佢系有求于你， 冇错。 你喺呢个时候就系可以开多啲嘅价码出嚟， 系咯， 而系对佢有益噶。 喂，同埋好多民生嘅政策，其实佢系做到， 佢做到嘅。 因为你香港最容易 大把 大把水啊嘛， 佢做到嘅。 佢肯定肯做，佢亦都預咗會做， 佢預咗會做， 系嘛？ 所以我就话好简单，政府独立委任调查委员会调查横州事件过去。其实政府委任过好多次啊，嘉利大火、观龙楼塌泥，所有兰桂坊踩死人都有独立调查噶嘛。 嗯、 好啊，我而家唔系立法会，立法会有立法会跟进。而家讲紧嘅唔系立法会嘅发展事务委员会下边阿、朱凯迪个委员会，而家讲紧政府由大法官领导独立调查。 嗯， 咁唔关你事啊。 嗯， 系咪先？咁咪整日一测试 呢个亦都系正常操作嚟噶。过去你政府一逢亲有呢， 你咁耐政务官你点 系啊？你都知道呢啲系正常操作嚟。 呢个就显示都系拨乱反正咯。 系咯。 如果你话你唔系撕裂 2.0， 你唔系梁振英 2.0， 我就睇你点样拨乱反正。 不过你讲系咁讲嘅，我觉得 carry out 唔到佢。 呢个女人到啦， 呢个女人嘅能力 carry 唔到。 咁你咪知道咩料咯，好简单。 佢冇咁样嘅 vision。 有条友叫做张晓明打电话俾你，然后叫你唔好搞呢啲咁嘅嘢，收皮咯。 喂，呢啲人系听老细话嘅人嚟，咁你谂下，佢点解无端端？佢又话佢即系天主教徒，其实佢系因为曾荫权系一个好虔诚嘅天主教徒，佢先走去入教嘅咋。即系基本上氹老细开心先信教，大佬。即是说他是一个很听老细的人，亦都是很攞权位的人。 但现在会不会因为趁老细开心入党好过呢？其实。是不是入教没什么着数，入教都照拉。 可能入了呢。 那是。 如果不入共产党哪敢给你做行政长官呢，大哥。 那他摆个人。 胡须仔可能没入，所以就没得做，大佬告诉你。 胡须仔就不会入了。其实他走到去后面这样拥抱普世价值呢。 其 实讲真的，胡须真我觉得呢。 豁出去了。 豁出去了。他是嗱，老实说我又觉得。 输就输紧。 输就输紧的了。我何不不在那个即是。所谓历史留名的 一 样 东西。那段片已经讲了。 是啦。 喂，他讲奇迹。 佢系正，你睇到佢中间 香港系有好多奇迹嘅，即系话佢如果赢到仲系奇迹嘅，大佬、啊、要靠神迹嘅， 靠神迹、 啊。唉、哎，大佬，天主换票啊！大 所以佢系越行 咁，但系佢越放，我一睇就知啦。屌，共产党无神论噶嘛， 冇错。 共产党点会俾神迹出现啫？就算有神都好，佢都攞导弹打佢落嚟啦。 唉、 哎，咁今日我谂都 差唔多啦， 四个钟啊，差唔多搞咗。 肚饿啊，大佬。 系啦，咁我哋都要食饭啦。咁我哋今日直播就破尽纪录啦，其实7500啊，去到 live 啊。 是啊，是啦， 与有荣焉啦，跟阿林哥搵食啊， 梗唔系啦，全靠我哋舐咗阵花生壳同埋花生衣过嚟啫。如果唔系，唉，最衰谭爆谭大炮唔喺度，如果谭博喺埋度嘅话，17000都有啊，点止777啊，7777啊，我哋起码直播都有。 喂，咁啊，最后一样啦，就系、是老萧嘅灯神嘅地位，今次可以即系拆除。是吗？ 是吗？ 所以大家以后不用听他了，是吗？因为这样。讲笑讲笑。 你死一点你这样 讲。讲笑啊，老少。 他又咒你撞车又生 cancer, 你真的。 你的最新消息呢，我日都是当即是圣经这样阅读的。 这个咁浮夸，这个这样擦鞋就更假。 咁你讲啦，唉， 我就最坦白嘅，我就从来都唔睇最新消息嘅，所以我都唔知道你系灯神，系嘛？咁我最老实 啦。好啦，哎呀，讲完笑啦，大佬。 好啦，嗱，韩牛火锅就做唔到啦。我本来就讲过嘅，上次你花生台就话，如果胡苏当选，我哋就帮衬人民超市咧，就做一个直播韩牛火锅，帮阿萧做宣传嘅。咁但系冇啊，而家就变咗咧，就谭博咧就找数咧，就俾咗支葡萄牙嘅红酒。 葡萄牙好嘢 嚟噶，系啦，咁咧就 叫灯喎、啊，呢支嘢叫 灯啊，系啊 ，DAO 啊嘛， 当日讲起嘅。 影翻张相先， 即系英文可能就读do 咁，但系 即系 shuttle 咁解， 系啦，即系葡文可能就读灯咁样。 佢话葡文叫灯嘅，都系同灯神有关嘅。咁咧就 唔送俾阿萧啦，我哋自己饮翻， 我自己饮咗佢，都知即系多谢呢个今朝咁早啊，即系一早起身啊，华仔啊，阿土啊，阿 Lens 啊，阿希啊。就現場其他 Dennis 啊，等你上市嘅咋，分翻啲股權啦、啊。 咁就起碼旁聽嘅就每人兩手啦。如果operator 就每人十手啦。咁就基礎投資者就係邊個啊？ 機構投資者我哋講。 有冇人違飛先得㗎？冇人違飛，哦、要揾阿朱太喎、啊，又要係係嘛？ 咁咪幫手要揾阿蕭， 揾阿蕭，揾袁，揾阿袁黎明得唔得㗎？好似都係朱太 都掂嘅，都掂嘅， 都掂㗎係嘛？咁我哋城寨就佢哋上市近咗两步啊！今次，因为我哋由上次5000多咧大幅跳升。 唔系，仲有而家阿林郑做咗之后咧，咪继续有节目做咯。继续会破纪录咯。 啱， 我一定会，我觉得。咁我觉得亦都会。 我哋有得持续社运，持续网台。 系啦，咁我哋 持续抗争， 亦都制造好多网台嘅就业机会嘅，其实系，因为我哋会继续发展，继续开新节目，系啦，咁咧就今日到此为止啦， 好，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